好啦，咁啊，明日系咪同大家讲下，即系睇下咩吓，有啲吓真系唔知算系乜嘢咧，即系会讲下呢个摆角做主角嘅问题嘅，其实我哋会吓。 系，冇错冇错。 不过讲呢个之前啊，等阿明补少少啊，上个礼拜嗰套，唔系应该唔系喎，其实今个礼拜嘅啫喎，呢套系。 今个礼拜 嘅。龙头计二，我上礼讲嘅吓。 系啦， 补两句啊，阿明有啲意见嘅，讲下先。 唔系冇咩有咩意见嘅，其实就啱啱就上网睇到一啲资料嘅啫，补充翻资料系啦。香港同埋大陆咧，就系、是、呢个礼拜上，香港嘅票房我就未知，但系大陆琴日上画，咁样琴日嘅票房咧，咁就系、是、开画就系3519万人民币，而今日咧，直到现时为止咧。就收1721万，系啦，咁就暂时嘅总票房咧系5239万， 嗯， 咁就系啦，以呢个时间其实都可以定到生死咁就系呢套戏，咁暂时喺猫眼佢嘅预测票房咧就系1亿4000万都未到嘅，系啦。預測佢個總結票房係啦，咁就即係如果佢咁樣數得嘅，我諗2億人民幣咧都應該多數都收唔到噶啦，係啦。 係，咁但係佢實質拍租貴咩？ 嗱，根據我上 IMDB 嘅資料去睇咧，係2000万美金。 嗯，哦，咁樣 係啦。咁就啊，而佢喺內地最主要嘅嗱，其實低開咧。未必代表會死梗嘅，但係要睇多一樣嘢，就係、是、個觀眾評分啦，係咪先？嗱，低壓槽可以超過7分嘅，喺同一個評分，而佢得5分嘅啫。 嗯， 咁你諗下佢會點啦？係啦，咁樣。 嗯 ，OK 啊，咁即係唔理咩原因啦，即、就、係、是、算係唔算好好票房啦，總之就係。 其实用扑街两个字嚟去讲都唔过分嘅，系死咗噶啦，可以话系。 嗯，唔系即系因为佢唔系叫做好平刀仔锯大树嗰啲啊嘛，始终都。 嗯。 未至于。咁但系，因为我哋唔知道佢两边系点样计嘅咧啲数 ，OK， 即系到底系内地公司就定系佢哋系赚内地票房啊？即系佢鬼佬公司系赚翻佢，即系你有权系咁喎，即系你唔知佢点样分嘅 ，OK。吓，定系佢哋会一齐捞埋再拆嘅咧？咁就唔知啦。OK， 嗯。 但如果2000万嚟讲，你美国佬，我唔知道佢摆网上嗰度，网上播嗰度收到几多钱翻嚟啊？2000万美金嗰度 cover 到出边嗰啲净赚嚟噶啦，系咪先？系咯。 咁所以佢咪考虑下一次摆上 Netflix， 即系收翻个本就算咯。 好啦，咁又系咁多，系啦， 仲有下一集啊，仲有第三集嘅， 系啦， 第三集好似 佢， 其实好似系拍咗嘅，系咁啊，睇下佢哋点搞啦，佢都唔 系啦，我补充少少就系佢今次碌呢个 I P， 咁就系失败嘅，系啦，喺赚唔到人民币嘅，系啦，冇错，补充翻呢一样嘢嘅啫， 嗯。咁佢都係試嘅啫，即係你以往就嘗試拍啲嘢抌出去，人哋唔受啊。咁佢而家就試下買人哋一個嘢返嚟，咁仲要拍到唔即係起碼佢唔係一套中國電影咁嘅格局嘅，咁又試下得唔得？都係試嘅啫，呢啲嘢係咯。 係啊， 因為咧你覺得真係大嘅 IP 你買唔到㗎嘛。 嗯。 咁你只可以向呢啲咁嘅細嘅，即係佢又覺得有 potential 嘅咁樣去。招来嘅啫，系咪？吓，即系其实套嘢系同你捧星一样嘅啫，唔系老捧捧得红噶，系咪？即系嗱，你捧星梗系唔会揾个红噶，红又唔使你捧啦，系咪？ 冇错啊！ 你都系揾个喂，你觉得佢有 potential 嘅，咁就试嘅啫。咁试又唔一定得噶嘛，咁唔可以话一次唔得啊，即系唔得嘅。咁即系捧星一定要得嘅，咁冇呢样嘢噶，系咪？咁即系佢个 formula 其实都唔，我又觉得唔系话。是咩问题嘅？不过即系睇下佢再点样做啦。因为嚟紧都好 第一个必胜嘅 formula 啦，其实就系啦。 冇必胜 formula 噶。 啱系啦。 哇，大佬，如果有必胜嘅 formula， 冇嘅呢个世界。 有曾经出过，但系都俾人用到烂咗啦。 有嘅咩？有咩必胜 formula 咧？ 有咩必胜 formula？一時間引鈎 。咁必勝 formula 咪佢哋嘅所謂揾啲好係人都識嘅導演，係人都識嘅題材，係人都識嘅演員咁，求其拍套戲啊嘛。 咁點佢咪覺得必勝咯？咁咁你呢個係講緊話仔死唔去啫嚇，咁但係唔係咪佢呢個做法必勝嘅？唔係個金主啊嘛，係開工嗰班人啫嘛。 冇錯，其實佢所講必勝 formula 係必勝係必勝揾到投資者係啦，咁就呢個 冇錯啦。你投資者之後係賺定蝕，佢唔係講呢樣嘢啊嘛。 冇錯啊。 咁但係而家就全世界都係向呢個方向走㗎啦，日本其實都係咁嘅啫 ，OK， 咁所以冇辦法嘅嚇，咁即係大家再捱下，即係爛片嚟緊係必定係餘雲同埋佔 陸續有嚟， 即係主流㗎啦，冇辦法㗎啦嚇，咁你要搞得嚟咧，都叫做交到下功課嗰套就叫做 Marvel 系列啫嘛，係咁解㗎嘛，即係其實呢個方面嗱都係佢哋開始嘅， 嗯， 係咪？咁即係等於拍 3D 片，係啊，先至金馬倫開始啫。咁咪就係得到阿凡達係靚咯，係咪？咁其他人都係食住，喂話 3D 片喂，原來 3D 片即係個票價都可以高好多㗎喎，咁又呃到好多牟利㗎喎，咁你其他人係用呢個心態去拍 3D 片喎，佢唔係想拍一套真 3D 定乜嘢喎，即係明明套戲都冇 3D 嘅，佢都要無端端後期加都唔係未試過啦，好多套啦。明明就想畫出曬 trailer 㗎喇，突然間好起遲半年，點解呢？因為要加 3D， 咁嗰時好興㗎，有一段時間，但而家冇啊，而家再冇咁標白嘅嘢㗎，即係嗰時係咁樣嘅，即係覺得 3D 即係可以搵，即係搵到食喎，跟住佢即刻加落去嘅，即係明知假嘅 3D 嚟㗎喇，大家都咁同埋喎，佢又唔係話等你去揀，即係睇 3D 定 2D 喎，佢到時上畫呢都係差唔多都逼你睇 3D 㗎喇，大家都咁話。 而家好少少，咁就差極啊，都有五分七六成嘅場次就係 3D， 四成嘅 2D 俾你揀下啦。 你睇下一寶度啦嚇，咁你睇下你嗰啲片商或者點樣設定啦嚇，咁啊呢個都冇得講嘅嚇。咁啊，但係而家咧就起碼有啲人都知道咁樣唔掂啦，咁佢直情佢都冇 release 到有 3D 版，即係有啲好大片佢都專登話唔拍 3D， 即覺得唔好都唔 sell 呢樣，咁就開始叫做有啲醒覺咯喺呢一方面係嘛。咁即係你呢個用 CC 用到攬都係一樣嘅，咁如果你咪啲醒覺就要有返 pack 嗰個 effect 啊，有返啲化妝啊、道具啊、模型啊咁囉。咁睇下幾時佢先醒覺就係咁樣，喂大 IP 大導演啊大星係死嘅，其實都可以死嘅，咁睇下幾時先醒覺囉、啊。其實我唔知點解佢哋唔醒覺啊，即係其實都唔得㗎喎，試過好多都。 係 咁 多 係啊。 係啊，但佢哋都呢一樣嘢返嚟，佢哋仲係持之以恆喎。佢哋都覺得係咩？可能佢真係咧冇啊！佢揾唔到啲乜嘢可以揸住，即係覺得係穩陣啊！因為你投資嘅人 少啊嘛， 你投資嘅人佢梗係想有保障㗎。係 啊係啊， 咁你想有保障，咪唔好投資娛樂圈咯，大佬。以前都講啦，你想害個人就叫佢出雜誌拍戲啊嘛。咁你玩樣咁嘅嘢係咪先？咪你落得去澳門入得葡京。你講要保障，喂出千都唔會十拿九穩係嘛？喂大佬，你係嘛？即係咪咁講啊？咁你所以呢個咧，其實係佢哋自己諗啦嚇，佢又冇俾錢我哋係咪先？ 嚇， 咁我唔使幫佢諗嘅，咁總之咧，你話呢啲咁嘅，即係諗住抌錢落個 I P 度就得呢、這個，其實呢啲係中國佢哋做生意嘅一啲概念問題嚟嘅。即係其實佢哋成日諗住，即係好似買殼啊，或者我買咗佢間嘢啊，咁就得啊 嘛。 如果你買一個好實際嘅嘢咧，就可能係嘅。即係例如嗰間工廠，咁佢係用一個咁嘅模式嚟生產，咁而你最好咧一粒嘢你都唔好掂喎，你照整咧，咁理論上咧，佢係都係做翻嗰啲嘢出嚟。係 啊。 咁但係如果你買咗呢間嘢翻嚟咧，你又真係大改特改啊！明明麥當勞你又變咗賣披薩啊！或者賣咗拉麵啊，咁即係你自己改曬啲嘢啊，咁嗱咁你自己嘅問題啦。 賣個名， 係啦，你 純粹 賣個名，佢就以為咧，其實 I P 咧係個名嚟嘅啫。佢係咁諗嘅 ，I P 係名嚟啫嘛。咁我攞咗翻嚟之後，咪改到你狗彩？佢覺得我俾咗錢，我有權，唔係你有權改到狗彩，但你都有權蝕到你狗彩嘅喎。你有冇諗過先？ 呢啲佢哋自己谂啦， 你自己谂啦，冇错啦，你自己谂啦吓，即系你将嘢改到咁咧，结果后果系点？你自己自负系咪？咁同埋咧， 這個後果不是一時三刻的，即是有些而家都仲得嘅，仲有一個沾沾自喜，咁睇你幾時死咯，冇嘢。 係啊，即係佢玩到爛為止咯。 係啊，你玩到爛為止啫嘛，你遲早一日嘅，你咁都搞法係嘛？你自己玩死自己，冇怨人喎，係咯。 嗯。 OK， 好。 OK， 好，講翻。 咁啊，講正題，咁做乜鬼嘢？講乜鬼嘢？咩叫擺角做主角咧？咁其實咧，而家即係唔係戲嚟嘅，咁而家電視就啊做嗰套新劇啦，今個禮拜嚇《天命》。咁《天命》講嘅係乜嘢咧？其實係和珅啊。咁原來大家應該就係即刻諗起呢個鐵齒銅牙 紀曉岚嘅黃江。 我唔係喎，我諗起呢個幼齒銅眼嘅喎。 幼齒銅眼啊？有冇句意先？ 最好啊！ 好啦，黃 江。咁你即刻諗起係一個搞笑嘅小人角色嚇。咁啊，和珅咁，你个个都系咁嘅，系咪？咁你都觉得，因为咁呢套嘢一定有纪晓岚啦嘛？ 啊，系啊， 有。 嗯，呢套剧有纪晓岚嘅咩？ 有一个叫纪云嘅角色，系阿于洋所饰演嘅。咁就呢个 有咩？ 即系纪云，即系纪晓岚。不过佢梗系唔系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张国立嗰种模式出现啦。 你有咩？有出咗场未噶？ 出咗噶啦，集集都有。不過 即係你意思，即係佢成日企喺度講嘢嗰啲官，其中一個。 係啦，咁樣同阿嘉慶皇帝三個人一齊講嘢嘅一個就係、朱圭，就係阿羅樂林所飾演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劉容，就好似係李成昌啊，唔係李成昌所飾演嘅就係劉容，我冇記錯嘅話，咁就 李成昌就邊個？即係阿康仔啊？ 是冇錯，就是康仔啊！ 佢話佢三個佢老師咁咯，嗰三個。 冇錯啦，一個就羅樂林， 即其中一個 就 係 李成昌。係李成昌嘅劉容，冇錯嘅。咁啊，紀雲佢戲裏面叫紀雲，其實即係紀曉岚，就係、咁就 於洋做嗰個就紀曉岚啦。 冇錯啦，但係從現實嘅紀曉岚就其實就佢都唔係入到軍機處噶啦。 即如果現世紀曉岚再低啲，即係連在皇帝身邊度講嘢都未有資格，係嘛？ 佢咁又未至於，佢都係啲大學士嗰啲，但係佢主要嘅職業咧就係、職責咧就係、收四庫全書噶嘛。 嗯哼， 係啦，咁就同埋佢成日同阿乾隆出遊嘅時候，佢負責嘅嘢都係同佢吟下诗对下嘴咁样嗰啲咁嘅职务嘅啫嘛，根本上唔会掂到真真正正嘅政务嘅嘢嘅佢。 咁但系嗰时嘅纪晓岚嗰个佢嗰个剧入边，佢系讲系乾隆啦，定系嘉庆啦，定几时嚟嘅？ 你讲铁齿同埋纪晓岚 系咯系咯， 系乾隆。 即系嗰时佢系讲乾隆， 冇错。 咁佢喺乾隆嘅时代系咪会即系会埋到身啲嘅咧？ 咁會埋到身，咁就即係啲似係今時今日所講嘅擦鞋仔咁上下嘅嘢啦，咁但係佢高級好多啦，有專、有專職㗎啦， 即係一個專職擦鞋仔，明白？ 係啦，但係就佢好有才學，好有文學。喂，你估同阿皇帝吟詩作對啊、捉客棋啊、啊 click click 唔係喎，但係呢度佢講係。呢啲係阿和珅一個人包辦曬喎， 佢都識部分嘅，咁就和珅，但係就未至於包辦到所有啦。和珅係好叻㗎嘛， 主要係阿和珅一條友同阿乾隆， 係啊， 又去玩啊，又去一齊去賭錢啊，咁總之古靈精怪啊，咁嘅喎，即係基友嚟喎，大佬。 有少少喂，咁講翻阿和珅呢個角色，佢嘅處理。同平時有啲乜嘢唔同啦，好唔好啊？今次揾阿陳展鵬所飾演和珅，同阿黃江嘅形象完全唔同喎。 咁佢依家呢個係主角嚟噶嘛？ 不過咁佢主角得嚟咧，佢其實係反而係更加係現實而原型嘅，就並非一般人印象中嗰個人嗰、那個人物嘅原型啦，佢就用咗係啦。根據記載，和珅是一個美男子嚟噶嘛，係啦。 咩啊？係一個咩啊？ 美男子，即係靚仔嚟嘅。 唔止，佢好似話係，係咪話乾隆覺得佢似佢一個死咗嘅妃嫔，所以仲 係冇一個傳說啦。咁就係啦，係似佢一個早死嘅妃嫔，咁樣就好似唔知邊度有粒痣呢一樣嘢係最大嘅特徵。 哦，即係耳目唔明白。 耳梦啊， 冇错，耳梦， 隔篱底有粒痣，系啦， 系啦， 咁啊，佢话未跟住就递起只手，啊， 系啦， 递起只手个隔篱底啊， 又系改咗， 好 正睇嚟嘅啫。 喂，呢个耳梦呢个可能系抄呢度啊，会唔会？ 有机会，有机会， 系嘛？即系原来陈展鹏隔篱底都有粒痣嘅。 有可能咁，你问下。 你见到个样冇啊嘛，咁啊应该系假底啦，我估系咪？ 有机会，有机会。 系啊，喂，要食龙虾啫嘛，大佬假底啊。咁啊，好啦，咁呢度就佢就讲到乾隆就讲到咧，即系能够唯一了解到佢，即系你了解到佢嘅心情啊，明白佢谂乜嘢啊，同埋开解到佢嘅天下只有一个和珅嘅啫，即系佢讲到咁嘅。啊！呢個和珅先犀利喎，明明講阿張國強，即係而家乾隆係張國強嚟嘛，唔係狄龍咯。係啊，成日啲人話嚇，因為而家做嘉慶安係阿狄龍個仔嚟啦，咁使乜揾翻狄龍做啊？老豆冇， 係阿狄龍又做阿狄龍又做過乾隆王嘅喎，喺《還珠格格》第三集。 哦，竟然係咁。 係啊。 哦，係咩？哦，咁但係佢係咪已經唔係啊？阿赵薇做小燕子， 咪就系嗰集，咪就系嗰集咯。第一集、第二集就张铁林做系啊， 唔系赵薇噶嘛，系咯，唔系赵薇做嘅， 系换咗系啊，阿王奕同埋阿马伊琍啊嘛，系咯， 唔重要啦，系啦， 哦， 系咪有啊？边个噶？有古巨基噶？有冇噶？唔系古巨基系另一套嚟噶，系咪咧？系呢套啊，就系。 第三集佢代替咗阿边个啊？周有朋做五阿哥永琪啊嘛。 哦，即就系古巨基啊，就系咁样上位啊，古巨基啊。嗯， 咁我唔知啊，咁又 冇错。好，好啦，咁呢度咧就做阿乾隆嗰个系阿张国强嚟嘅。咁点解好奇怪咧？张国强系张国强样嗰阵，阿陈展鹏都系陈展鹏咁嘅样嘅，最多冇错嘅。咁但系而家张国强都要化个老妆啦，但系陈展鹏仲系陈展鹏嚟嘅。 啊！撕个撇须咯， 撕个撇须啫，系啦，即系佢里边系当佢留咗须啊，吓，唔好系里边嗰啲撕撇须嘅，大佬。咁你觉得喂，点解咁神奇嘅？呢个人系咩吸血僵尸嚟噶？即系佢唔老嘅，咁就好奇怪嘅。 系咪代入翻现代啊？现代好似一个人，你见到佢好似成熟少少嘅啫，喎，争十秒有阵时。 唔系，但系你见到张国强，你化老妆啊嘛。 年纪大可能老得特别快噶嘛，有机会。 咁、但系你张国强，你见到佢喺佢即系佢哋回忆入边，张国强系就咁咁演嘅啫，佢冇化老妆噶。 系啊，系啊， 咁但系陈展鹏都系咁嘅啫嘛。 系有时变，佢讲廿年前就直情连啲数都冇埋 机。感觉系咯，你个感觉觉得喂，佢咁嘅以前啊，应该系咪真系同阿？差唔多大嘅咧，大家嚇，就算唔係大少少，都唔係差好遠咁。但係佢而家你去到佢個而家古仔嗰陣咧，你覺得張國強老好多嘅。你陳展鵬啊，就成日後生得滯嘅，因為其實唔係做後生仔嘅喎。大家以為係講少年和珅啊，唔係喎，佢呢度成日講和珅咧，臨死前嗰咩廿幾日係嘛？ 廿幾日係。 係咯，嗰、那個即死嘅咯。咁和珅死應該幾多歲咧？ 四十八。 四十八係咯，咁。咁即係同埋佢都有個仔㗎喎，個仔已經大人嚟喎，咁即係佢都真係唔會係唔止中年㗎喇喎，咁點解仲係陳展鵬樣嘅呢？咁我都覺得好奇怪㗎，即係呢個外形嘅設定，其實佢冇嘅，佢總之呢，所有嗰啲主角嗰啲人呢，都好似都要靚仔靚女㗎啫，因為佢嗰啲其他啲女嗰啲呢，成日冇話扮老啲嘅，即係對陳展鵬身邊嗰班女啦，都是正常的啫， 是啊，咪三十几咁咯。 唔知佢里面几多啦，即系总之咪平时个样咯， 系 冇特别扮老啦，总之冇特别扮老。咁呢个特别扮老嘅都系张国强一个嘅， 张国强一个， 系啦，好啦，其他人就咁正常样上嘅啫，就咁啦。咁啊，实质年龄几多真系唔清楚啦，吓，得陈山聪咁又其实几多又唔知啦，吓，即系你呢度睇嘅只系僆仔添，有啲感觉系。 陈山聪个角色咧就系、是、叫做福长安，系啦，咁就睇下先，佢去到呢个时候佢嘅年，睇下先佢嘅出世咧，呢度就系嘉庆四年，咁样佢出生就系睇下先， 四年啫咩？佢又做咗七年咩废帝嘅？ 你讲阿边个阿嘉庆，唔系佢四年废帝，因为就阿、啊、 1964年，因為乾隆佢喺60年嘅時候咧就禪讓，因為佢唔想就係坐得耐過佢阿爺康熙清聖祖，咁樣咧就提早少少禪讓，咁就做60年皇帝嘅啫。咁跟住之後咧就禪讓咗俾嘉慶，咁就去到嘉慶4年嘅時候咧，咁阿乾隆先至死，咁就呢4年裏面，阿乾隆就以太上皇嘅角色，咁就把持朝政嘅。所以咧，佢阿嘉慶覺得自己係廢帝就係咁解啦。 但我記得到戲嗰段人物定我記錯，佢講話做咗7年，唔知係可能記錯啦。咁 哦， 唔好理佢啦嚇。即其實佢呢度咧，嗰、那個你講埋個福長安幾多歲啫？ 福長安，哎呀 ，sorry 啊，歷史我睇資料係揾唔到佢 嗱，咁呢、這個其實咧，呢一套劇咧，其實同呢個宮心計啦嚇，即心胸計啦嚇。其实佢都有好多共通嘅地方嘅，咁首先就系呢、這个主即系叫做而家个皇帝啦，其实就系冇实权嘅，即系又系有个太上皇嘅呢、這个咁嘅食住佢嘅呢个咁嘅呢样嘢啦，咁成件事都系出于佢想即系自己有完全嘅，即系有翻晒完全嘅权力咧，而去展开嘅一个斗争嚟嘅，吓你可以话其实系一样嘅喺呢样嘢上面。 冇錯， 這個主題就是一樣啦，咁當然即係呢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可能都幾普及嘅，即係我意思如果喺現實當咁，你上一個話事人咧交棒咧，其實係唔會將所有嘅權力即係咁快交出嘅，其實你而家現代都係嘅。 係我哋中我哋香港人特別清楚啦，留意國情嘅時候。 唔係咁唔止嘅，咁你就算英女王佢都冇俾阿查理斯㗎。 系咁就，但系佢系嚟嘅啫。 唔系咁，佢直情佢就唔系虚关，唔系，即系佢直情冇叫佢做，跟住就自己又太上皇啦。佢直情冇俾佢做啦。OK， 咁即系话佢系谂住做到死啦，系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又即系其实唔系好奇嘅，的确喺现实上。不过咧，你电视剧咧同时做紧两套都系用同一个题材啊嘛。如果咁讲，即系话 系啊系啊， 即系题材啫。咁你现实。等有嘅，樣都有嘅，咁你冇理由同時做兩套生產劇，同時做兩套警匪噶嘛？即係你通常都係會即係唔同啦、 啊， 講啲嘢係咪？係咁佢就幾 夾， 會撞咗嘅，你可以話係。咁啊，提 到撞咗佢，啱啱播完《飛虎》就播呢套《天命》，哇！宮鬥劇有宮鬥劇，連續兩套，嗰套就嚟做完啫。話就話，但係都撞啊。 點解同《飛虎》會撞咧？ 唔係，我飛虎完咗飛虎嘅時候就到天明啊嘛，但係完咗飛虎嘅時候，心宮計係未完啊嘛，咁就即係重疊咗一個禮拜。 唔係你話宮鬥都唔出奇，但係即係我依家講係話佢直情係講就係因為有太上皇呢樣嘢啊嘛。 係有太上皇係 啦，咁食住而家一個，咁而家個其實就要為咗去爭取權力而展開一場鬥爭。咁呢一個主題圍住呢個主題發生嘅故事啊嘛，呢個一個係。 系啊， 咁呢一样嘢咪做咯？你话嗱，宫斗都可以唔同噶。咁你第一辑嘅咩《宫心计》都唔系讲呢样嘢噶。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宫斗啫，但唔系讲呢样嘢噶嘛。咁呢一样嘢佢系撞咗嘅。咁但系咧，好明显喺撞咗之下对比咧，剧本啊所有嘢咧，其实系我觉得天命写得好多嘅，同埋 系冇错， 同埋佢系用正经咁样去讲呢件事嘅，即系唔会 系 佢一啲搞笑都冇嘅，即系除咗讲英文嗰啲之外啊。 哦，嗰啲你当佢系点缀下一啲生活小趣味啊？ 佢唔系噶，佢我唔知道佢个出发点系搞笑定乜嘢啊，但系佢啲做咗出嚟变咗搞笑。咁大家都攞咗佢講英文嗰啲嘢嚟玩一下 ，key 咗好多嘢落去啦，係咯。咁但係就算唔係都好咧，我反而我唔會質疑佢當年有冇 bullshit 啊呢啲咁嘅字啊。我反而覺得咧，中英合璧一齊講咧，即係你同一句嘢度，你飲唔飲 coffee 咧？我反而呢個覺得呢個先係奇怪，因為其實咧呢、這個去到幾近代香港先會咁嘅，係以前都唔會㗎，以前都唔會㗎。 不過咁喎，當其時佢未正式有一個翻譯名俾 coffee 呢一樣嘢啊嘛，佢一個外國 陳展鵬都嗌嗰樣嘢做鬼佬苦茶啦， 係不過 鬼子苦茶啦， 嗱可能係咁樣，如果佢咁樣嗰一段戲我有睇啊，如果將嗰段戲姚子玲兑杯咖啡俾陳展鵬嗰度，佢 hold 一 hold 諗一諗。就改翻用翻鬼佬涼茶呢一句，唔係翻鬼佬苦茶，係啦，俾佢去飲嘅時候咧，咁樣 嗰個關係會會寫得更加好啲咯。 因為佢喺個設定上咧，佢話姚之玲係我唔知點解啦，即係佢應該係好似十三姨咁嗰啲咁嘅人嚟嘅。 係冇錯， 咁佢內直情係著洋服嘅。但 系 套剧咧，其实去到唔知第三嚟第二集，我哋先见到佢有着洋服嘅啫。佢一路都系着嗰啲青装喎。咁你好古怪嘅吓。如果你话咧，佢翻到屋企见到嗰个姚子玲系十三姨咁嘅着到，咁佢同佢讲 coffee 咁都唔合格。其实我头先讲唔系话佢讲英文啊，咁但系咁好啲，因为佢见到佢我哋啲翻鬼都翻嚟嘅咁样吓。咁但佢又唔係喎，佢又一路你都見到係正常著正常清裝喎，咁佢亦都操呢、這個正常嘅廣東話啦，而家咁你喺古代呢，你就好難想像呢，佢就係會中英合璧嘅，因為你咪即管睇下嗰啲咩宇德靈呀嗰啲片，佢當佢講英文嗰陣呢，佢係會成段講英文，當佢講中文佢係會成段講中文嘅，咁呢樣嘢其實香港其實以前都係咁嘅，咁你又去到比較近代，你先會好似咁講講下嘢，突然間夾雜啲，即係個單字係其實變咗係英文。咁呢個其實唔一定係現代嚟嘅。咁呢個同你喺《宮心計》咧，佢哋成日講大氣啊， 係啊， 大氣啊，即係大氣，即係啲嘢夠唔夠大氣啊？嗰樣嘢，其實嗰樣嘢點會係以前嘅字嚟㗎？你呢個其實係而家內地嘅一啲嘅，即係可以講係潮語嚟啊，甚至乎係 冇錯 啦。咁你不如話喂 hea 啲做咪得啦，咁都得㗎。你會唔會喺古裝片咁樣講？喂 hea 住做咪得啦，吞泡啦，係咯。喂，唔好吞泡喎。咁嗱，你平時睇嗰啲搞笑嗰啲，當然佢又會講盡呢啲嘢啦。但你一正經嘅，你會唔會要小心啲佢哋，即係佢講嘢嘅一啲嘅用詞又好，或者佢嗰個方式又好咧？咁你以前啊，絕對唔會講下中文突然間啊 ，anyway 嚇，咁我哋咁啦，咁你唔會咁樣噶嘛？系咪？咁你就算讲阿姚子玲呢个角色几鬼婆都好，因为以前佢哋系只会讲英文嗰阵就讲晒英文，讲中文会讲晒中文啦，唔会问你饮唔饮 coffee 啊咁。吓，即系其实呢个真系好奇怪嘅吓。其实喺个系啊，我听我睇嗰阵吓，呢个位咪 NG 位嚟噶，咁样讲嘅佢 改咗会更加好啲啊！真系。 咁如果佢咁讲，咁我难保阿乾隆都可能学过两句喎。咁啊会唔会佢叫阿太医喂太医帮朕 check 会唔会？佢都可以帮朕 check 噶，咁你咁讲，咁即帮朕 check 都唔系一个 NG 啦。如果咁讲，咁你有鬼佬，或者佢学过一两个足英文字，咁样你系咁样解，咁你任何时代都可以嘅。 系啊， 系嘛，咁《倚天屠龙记》都应该一定得啦，嗰班有鬼佬嚟嘅嘛。 系啊，波斯啊， 嚟噶嘛，咁啊，金毛狮王睇怕都。其实是叫阿 Jackson 啦，系嘛？系嘛？写信系嘛？系嘛？ 系啊，喂，咁阿和珅系佢叫 Wilson 啊嘛？有人传话，和珅叫 Wilson 啊？ 咩 Wilson 咧？前面仲有个呢、這个七姑碌嗰个叫做佢正六正嘅正六正 七姑碌 Wilson 啊？ 七姑碌 Wilson 喎、啊，佢前面叫佢做咩话？佢唔止 Wilson 噶、啊，佢成个名我安咗。 哦，咩七姑碌 Wilson 嚟 啊？佢唔知叫做咩 Wilson 啊，成个党改咗个英文名佢哋，好犀利。 哦，咁犀利。 咁即系佢系啊？边个啊？系嗰时啊？边个嗰啲亲戚嚟噶系嘛？个咩飞话？余飞啊？ 系余飞，唔系佢呢个大姓嚟嘅，咁就系啦。 陈李张黄河嘅陈同李系嘛？ 系啦，可以咁讲啦。 即系好多人都姓呢个姓嘅，唔代表啲咩嘅。 啲貴貴族咁就開枝散葉特別勁啊嘛，咁就好多。 我佢哋有真係近親其實可能都唔識嘅，大家姓李咧。 唔係你睇翻呢度啊，就算阿乾隆個母親啊，嗰、那個太乾隆叫佢做太后嗰個梁順燕所飾演嘅角色，又係老姑六氏嚟嘅， 都係七姑六嚟嘅 ，OK。 好多好多嗱，仲有 即係大家姓李嘅，唔代表你可以問阿李嘉誠分身家，意思係咪啊？ 是啊， 如果不是很多人真的认真认识 大家都姓李了，话不定五百年前是一家喎，是吧咁是吧 仲有这个这个王贵妃即是李斯文一叫李斯华的饰演的他的角色又是姓柳姑乐的。 也是 好多。 喂他这个仲搞笑喎、他讲到他跟陈展鹏即是和珅是以前 的。是啊是啊是啊。 这样东西都撞到因为呢你跟现职的皇后即是现在的皇后原来有一腿即是你即是 NTR 皇帝 呢樣嘢其實阿中心嘅都係喎，因為佢嗰個馬明其實 阿馬明 以前係同阿係啦，同阿邊個胡定欣噶嘛，咁佢就話要嫁俾佢啦，咁樣就即係佢話一個人中意佢寧願即係全世界即係向佢俯首稱臣啊嘛，即係做皇后啊嘛，咁佢咁講啦，但係嗰度就好交啦，講得嚇，咁呢度佢就唔係阿崔太第一咁噶嘛。咁但係仲要啊，佢哋仲琴音技藝喎，呢度就吹笛喎，一樣係有個音樂去，其實係好多嘢係一樣嘅喎，兩套劇其實 都係啦。喂，你講你開嗰樣嘢嘅時候，我令我諗起阿林俊賢同埋阿李思華兩個喺大婚嗰度，即時喺佢面前吹奏一曲都未有。 嚇！ 係啦，咁你諗起啲乜嘢咧啊？ 乜嘢咧？我谂唔到啊！ 吹奏乐器啦，吓，总言之，喺房喺行房嘅时候， 咁唔理佢啦，系你弹琴又好，吹嘢又好，其实都系有啲意思嘅，大家吓，即系咩琴操啊，系咯，又琴又操啊，系咯，你谂下咩嚟啦？即系苦琴系一个咩意思啊？咁样你自己谂啦吓，咁啊唔好理佢啦吓，即系其实但系咧个发挥咧就好明显，其实系天命好多嘅，咁但系咧奈何咧个 production 咧？就真係爭好遠啦！咁啊，天明咧，我唔知佢係為咗即係真係真實啲定乜嘢啊，就唔開燈嘅。 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佢呢個肯定唔係因為慳錢啦，係咪？一開燈就唔係好多錢嘅啫嚇，咁冇理由因為慳電嘅嚇。咁其實佢可能想表現翻咧以前因為冇電燈膽噶嘛，即係嗰個時代。 即係用燭光啊嘛。 係啦，咁佢變咗咧，即係當然佢都唔係真係靠啲燭光啊死得啦嚇。咁但系咧，佢就搞到咧，佢真系室内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佢似系古代啦，就真系点蜡烛嗰种 feel 嘅。咁所以咧，经常都好黑。咁就算朝头早都好啦。咁因为佢系外边窗口有光，里边黑啊嘛。哇，成日都背光，所以其实咧，你睇到剧嗰阵咧，嗱，我唔知啊，我睇嗰个版本咧，都几黑嘅，即系成日都几黑嘅，除非佢去咗外景嘅啫。如果唔系咧，都真系比较偏暗嘅，睇得冇咁靚啦，啲即係個感覺係，因為你拍室內，雖然你想表達係暗啲，咁但係你電影有時都係咁，但係其實你都會有足夠嘅補翻啲光，令到佢其實唔會咁黑嘅。咁佢又差唔多係玩背光㗎啦，佢而家呢一隻大部分嘅外景 係啊係啊，我係 咁係玩背光，佢最多同你打個側光，佢即係等佢有翻個邊個光位，但係其實都係好黑嘅，係啊。 我屋企睇嘅时候都系啊，我啱啱换咗新电视啊，1080 都冇用 嘅， 都冇用嘅，系因为佢本身系佢拍嗰阵咧，佢系想去重现呢样嘢，我知佢专登，但系咧你睇咗上咧就真系大家会觉得辛苦，咁同埋佢都唔系话无线场景喎，佢都去咗即系横滨嘅，系啊， 系啊， 其实大家都系即系上咗去拍，咁嗱，反而咧我觉得佢呢度拍出嚟系真实噶，但系咧喺个 production 上面咧就觉得同。都係爭嗰啲，即係有距離啦，係因為嗰個世界光噶嘛，你睇呢個攻心計啊，咁成個世界光到咧，你見到地板咧係會反射到上邊嘅燈棚啲燈喎，係 啊， 你係數到上邊嘅燈喎，你望一望個地板嘅時影黃宮嗰陣，哇！我大佬反曬光，唔係因為太勁啊啲燈，佢太勁啦，佢個地板唔係反光嘅，但係咧佢都你都見到佢係反映到啊。即係幾乎反映到啦，佢唔係好清楚嘅，但係你留意一下，你見到喂，其實真係見到上面燈棚嘅，咁變咗佢梗係靚好多嘅，因為佢係真係好高清啊，好光嘅，咁但係佢就好假啦，佢做咗出嚟好假嘅，係咁，但係冇辦法嘅，奈何係悦目啲啊嘛， 嗯， 係啊，你冇辦法㗎嚇，咁一眾嘅演員咧，咁亦都係嗰邊嗰啲人受落啲。系，即系高新界嗰边，系啦。咁呢边嗰啲咧，你就会系啲平时啲人唔系话觉得咁个个会咁中意嘅，即系嚟咧，例如袁子玲咁，咁啲人又话细眼啊，又话剩啊，咁系嘛？ 吓， 咁你阿陶思荣啲人都唔系中意噶啦，系嘛？ 以后啲人都话系唔系咁觉得佢名正言顺啦，咁就佢呢个时候就 咩意思啊？ 唔係，阿唐詩詠佢攞咗時候，咁樣啲人都覺得唔應該，你應該到佢啦，咁就都有啲保留啦。 咁樣計嘅咩？佢攞邊幾套劇攞咗咧？ 不懂撒嬌的女人 係，即係覺得唔應該攞。 係啊。 哦，即係又係論資排輩啦，係嘛？ 可能覺得個分豬肉個感覺似 點嘅。攞 支牌背咁應該俾阿謝雪心你先啦，如果咁就梁俊彥先啦，係咪？係咪？你論支牌背喎，你講緊係咪？幾時到你班靚妹啊？啱唔啱啊？ 但係佢哋冇女主角 嘅咩？嚇，冇女，唔係啊，宮心計女主角嚟㗎，我覺得謝雪心。 嗯， 佢系上宫喎、啊，你官方系讲上宫噶、啊，佢上宫局局长嚟噶喎，大佬，系嘛？同埋佢唔系唔关事喎，而家一路以嚟原来最大嘅秘密喺佢身上噶喎、啊。 哦，嗯， 即系而家终于讲到，即系其实佢中间都漏咗好多风嚟嘅，其实你都知道啊边个话啊？翠如 B B 条仔叫咩话？萧正楠。你知啊，萧正楠其实真系王子嚟噶啦，即系流落民间嘅王子都知噶啦。唔係佢唔係呢而家只講啦，中間已經其實透露咗噶啦，不過即係睇佢幾時發揮呢一個作用嘅啫，即係觀眾就知好耐噶啦 ，OK 嚇，咁啊講到呢度啦嚇，咁啊話不呢個好似無線未做到啊，我懷疑係好似係，咁啊邊個啊黃心穎就俾胡定欣剝濕咗嘅，整嚿石，即係冇人知噶啦嚇，即係話佢聽到佢啲秘密啊嘛，係咯，咁而家變咗植物人嘅。 嗯， 即系我啊睇到呢度嘅 ，OK， 系 呢个未做到嘅，香港应该未做到嘅，好似 我冇乜点睇啊！食饭嘅时候，屋企人开咗个电视机立下嘅，另外就 咁啊，唔重要啦，即系变咗最尾系斗呢样嘢嘅吓，咁就就死啦！同你讲，你嗰啲系几个人都就死啦，你睇住。 系咁讲翻天明啊，系讲翻天明系啦。 唔系，咁其实你要 parallel 嘅，因为你两套剧其实因为同步做咧， 实 上咧系嗰边系啲人系多人睇啲嘅，同埋个话题咧喺嗰边。你天明咧虽然其实系写好多嘅，但系其实唔啱睇喎。你问一下啲啲人啊，好多，即系因为你睇嗰啲系啲师奶嚟噶嘛，大佬。 系啊， 你啲研究佢系真系从政治角度嘅个分别咧，就系、是、其实呢个中心计啊，深宫计啦，其实就系、是、从伦理角度嘅， 系争重， 佢当伦理，应该话当伦理剧， 系冇错。 佢讲啊讲嗰啲咧宫廷，但系其实佢当伦理剧嘅，即系其实同呢、這个唐心宫冇冇唔同嘅，系啦， 争产冇分别嘅， 直情一样啊吓。咁但系咧呢、這个 呢、 這个 你讲开呢一样嘢，喂，你讲开呢一样嘢，我谂起琴晚嗰集听到一句，我讲嘅嘢就 系 正句，我 直 情大 啦，系啦。系啦，阿妈在大厅噶啦，迟啲讲系啦，系咯， 系啊，系啊， 系啊， 下一集可能有人讲呢度唔系法庭啊，唔使讲证据噶， 系啦， 系，即刻爆啊！唐心嗰只主题曲出嚟啊，讲嗰阵话讲不出声，讲不出声咁样，大佬，嗱，搵翻大公英出场啊， 你未登天子为先至杀人刀嗰啲系嘛？ 唔系啊，因为之前系米雪同阿。关玉英噶嘛？你记得乜第一集嗰阵 系啊， 有噶嘛？其实有个，其实有嘅。嗰、 啊、 时系将呢个元素咧，嗰时的确系有摆落去嘅。 系啊， 但佢就讲到佢两个系反而 friend 噶嘛，变咗。其实佢呢度就变咗系阿罗林同阿边个啊？ 阿张慧仪 系嘛？即系佢变咗系好似变咗呢个角色咁咯，有少少，即係佢好似本來係有啲心病嘅，咁但係佢後屘又係大家其實係 friend 到嘅咁嗰啲啦。咁好明顯，其實佢的確係有呢個元素喺度嘅。咁啊，講翻天命啦，咁其實佢係即係佢係真係講政治啊。佢從政治角度去講啊，咁就唔係從倫理啊嘛。咁其實呢個就唔符合咧而家睇嘅觀眾佢哋嘅設定嘅。因为佢哋咧系乜嘢都当伦理嘅，就算你喺现实政治，佢哋会将一啲现实嘅政客吓，佢哋会觉得咧，佢同你讲嘅嘢啊，佢嘅立场啊，佢嘅咩，佢当真嘅吓。咁你同一个人喺唔同嘅时期，其实佢好明显都企咗唔同嘅 side 嘅。咁你当你喺现实政治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嗰人好人定系坏人，其实边有好人坏人嘅啫。吓，同埋 take side 嗰个系你啫嘛，其实嗰个政客系冇噶，佢个 take side 系假嘅啫，佢从来都系假，佢政客基本上就系利益出发，咁佢企喺嗰一边有利益，佢咪企喺嗰边咯，即系其实好似个辩论队咁嘅咋，其实佢可能佢抽签抽到系正方，咪正方负反方咪反方咯，其实呢个唔系佢真正嘅立场嚟嘅，咁但系咧嗰啲睇嘅人咧，啲看官们咧，即系班市民啊。佢就當咗佢係嘅，喂，咁你翻去睇多一次呢、這個嗰套乜嘢話？啊，是但啦嚇，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劇咧，中間係有透露過咧，政客其實唔能夠相信。 系啊， 李天宇地啦，举例天宇地都系啦，佢讲噶啦，你阿林保怡啊嘛，佢话你哋班人即系谂住叫一个即系呢啲咪讲大话嘅人去代表你吓，即系佢都闹过呢一样嘢，因为佢嗰时选唔到嘛，即系佢个古仔入边讲，咁其实你平时呢一班咁嘅即系咁嘅睇电视友咧，其实佢系乜嘢都当伦理嘅吓，咁其实就算真正嘅豪门生产啦。其实就都唔系伦理噶啦，即系唔好讲到去宫廷斗争嘅 level， 嗰啲已经后边系有好多势力喺度牵涉嘅。即系你受下龚如心嗰单官司啊，你以为真系有条傻佬出嚟喺度，即系喺度攞啲相啊，咁就认亲认戚又话嗰系嗰条女，咁你以为系咁简单？其实两方各自后边都有巨大嘅势力， 冇错。 你就算去到新马仔系嘛？其实都唔系咁简单嘅，背后咧有两边都系一个势力喺度，即系你以为系一个好普通一个屋企，你几条友咁样即系老豆死咗，跟住几兄弟即系争下身家咁简单啊？即系咪太过简单咧？谂得吓，或者其实你估睇嗰啲人佢自己啊，又真系咁天真咧，系嘛？个个都老谋心算嘅，但系咧，当佢自己睇呢啲剧嗰阵，佢就唔知点解咧。佢就會要求你會將佢當成一套倫理劇咁樣去睇，乜有人同我講過咧？就係因為佢哋睇劇係睇開心啊！佢哋話嚇，咁如果你將佢現實嗰啲嘅即係辦公室政治啊嗰啲嘢你照做咧，其實佢哋唔需要睇嘅。咁所以點解上一次嘅溏心風暴咧，即係叫即係新啲嗰輯咧，即係佢反而講多好多呢啲公司裏邊啲嘢嘅，即係佢真係講公司裏邊啲嘢嘛。佢嗰啲咁嘅斗嘴，反而喺一个公司开会嗰阵喺度变咗喺嗰度讲，就唔系喺屋企嗰度啊。咁而佢拗嘅嘢咧，亦都真系实在好多系一啲即系做嘢嘅嘢嚟嘅。咁你咪唔中意睇咯？咁呢度咪好似佢哋话咪即系好似我平时翻工咁咁。 咁都得啊？ 唔系，系啊，佢系咁讲噶。咁就系你将佢要将佢变成咗一个宫廷，变成咗一个 fantasy。咁仲要喺里边将啲嘢咧变得好好非黑即白。咁佢哋反而唔知点解呢会投入到，又或者佢投入到都好，佢觉得咁样有娱乐性啲。 将啲複雜嘅嘢简单化俾你睇㗎嘛，可能咁样。 我諗佢唔关简单事，即係佢觉得咁睇会开心啲。因为呢你一做到好真实呢，可能你就会唤起佢呢对现实嘅痛苦啊。 可能係。 佢一睇嘢呢就係想脱离现实，如果佢嘅设定係咁嘅话。咁即係话呢你啲剧呢唔使用脑是一定的啦，吓呢个都已经唔止系唔使用脑啊，就系佢唔，其实佢根本系一种 escape 嚟嘅，咁佢就唔想去你讲翻一啲现实好痛苦嘅嘢，咁因为你啲剧系反映现实嘅，即系真系好切实咁样反映现实咧，佢可能就唔想睇，佢觉得唔开心啊，你明唔明个重点系？你又讲嗰啲即系香港政府啲衰嘢啦，咁我哋日日都面对紧噶啦，系咪？ 是啊， 咁你又讲，咁有咩啫？咁你唔使换翻起我平时嗰啲唔开心，我使乜你换起啫？我日日都仲面对紧，即系你唔通喺监狱度播一套讲监狱有几惨嘅戏咩？你需唔需要啊？系嘛？ 冇需要， 唔需要系咪？因为佢系现实都坐紧监噶嘛，啊，你使唔使战场度播一套战争片啊？战场需唔需要播战争片咧？俾翻士兵去休闲嘅时候。 吓，咁啊系， 同埋系播都播美国队长啦，系嘛？系播都播美国队长啦，啱唔啱啊？ 播战狼咪可能得咯， 梗系唔系啊？播战狼都死啊！ 战狼死啊！ 咪又系打仗？ 系 你想象下喎，你而家喺前线喎打紧仗喎，你播战狼笑片嚟噶呢度？你喺前线打仗，你一系咧就。就做啲唔拉家嘢，搵班女去劳下军，唱下歌，系嘛？你系要带一啲佢冇嘅开心俾佢，而唔系你谂住播一套战争片俾佢睇嘛？呢战争片对嚟讲几真实都系虚嘅，因为佢喺个战争入边，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OK， 咁除非你一系就 fantasy 啲，嗰度系美国队长，咁你讲到佢系一个超级英雄啊，可以带领大家去打败德军啊咁，嗱可能都 OK 嘅。呢种又唔同，因为呢种其实佢都系超越咗现实噶嘛。但如果你播翻一啲同佢生活者一样，仲要低过嘅，咁佢有咩兴趣睇咧？佢可能佢公司嗰个斗争 或者佢屋企裏面嗰個鬥爭仲波決雲鬼喎、啊、你而家套劇。 嗯。 佢好鍾意用呢四個字㗎嘛。 係呀係呀。 唔知阿King Sir係邊個開始講起呀、啊、呢、這個四個字呀、啊。波決雲鬼嘅公平鬥爭咁樣嗰啲呢。咁嗰啲咁嘅咁呢啲咁嘅情況你講笑咩，你如果你真係反映返喺個現實嗰啲，佢可能佢唔想睇呀、啊、就係、是。咁所以你反而咧，你睇呢個天命咧，佢係真係從政治嘅角度去講嘅，即係佢話張國強就保啊和珅保咗幾十年，咁而家但係因為佢終於要俾個仔上場啦，咁其實咧佢同埋佢哋都知道咧係阿嘉慶落毒嘅喎，因為其實佢係中毒死嘅，即係中啲慢性毒啦嚇， 死啊！ 咁當然玩慢性毒呢樣嘢又有喎，呢、這個公心計嚇中水銀啊佢嗰邊 啊， 呢度改咗係西藏奇毒啦，即係唔知咩啦嚇。 是啊 是啊，是不是吃了啲内地生产的奶粉啊，其实意思是吧， 有可能有 可能是这样、啊、即是阿嘉庆开了杯用中国大头奶粉的奶给阿张国荣喝嘛，你见唔见啊， 三六牌。 是啦、啊、给了三六牌去喝还不喝到他死，是啊，其实就不是什么东西来的，应该也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啊，我只不过不觉意入了一批三六牌奶粉啫，阿富王啊。是神意啊，一时大意啊。 是啊，找这个、上面房的他入错货解决他。 我们平时不是通常在东营那边入货的咩，那个都是他说。我一时东营被卖断了，所以入了一些外地，哎呀奶嘢啊这货，那么怎么样啦，落毒都悭返了，真的。是吧，本身就是毒药来的嘛，中国买的产品是吧。或者带佢食微服出巡食一滴香嗰啲面啊，仲唔使食咗几次，仲唔使系嘛？ 佢出巡一次好大镬哦， 好大镬啊！随时冇命啊，大佬吓吓咁啊 ！anyway， 嗰啲嘢入边系得， 咁佢咧就会系即系从一个比较现实就系话咧，佢明明知道个仔害佢，但系佢竟然话咧，即系佢反而好似觉得好高兴喎、啊，吓好奇怪喎、啊。佢話佢你可以做得出，就唔即係已經唔係以前嗰個廢柴啊！即係話，佢反而覺得好安心，可以將個大清交俾佢。嗱，呢啲好奇怪嘅，你覺得呢啲違反倫理噶嘛？ 冇錯冇錯。 咁跟住佢又既然講到和珅係佢基友咁就係噶啦，咁點解佢又會即係生啲要將個生葬抌落棺材？你睇過嗰、那個？如果大家未睇過劇都睇過嗰、那個片段嘅嚇，將佢塞住個嘴釘落棺材度啊嘛。咁點解嗰度佢突然間又回心轉意？即係當然嗰啲，即係嗰啲回憶位其實佢做得唔好嘅。 係啊， 咁就講翻諗翻佢以前係啊，唔係集集唔止一次㗎，仲要經常 係啊， 一集嘅回憶位係幾次或者幾 十 次都有啊，分分鐘啊。 同埋嗰一集直情係基本上每一節都 有回憶位，冇錯啊，係。因为佢好明显啦，回忆就会有啲水墨画咁嘅效果，咁样化开咁样变嘅，即系我唔又唔中意做乜嘅回忆咪回忆咯，唔使咁嘅，但回忆翻嚟佢又冇整翻个水墨画个，你又唔知佢啱啱翻得嚟咧，我都唔知道你讲下嗰嗰幕系现代啊，定系佢嗰阵啊，定系回忆，我又分唔到啊，系啊，咁样，咁又 anyway， 咁总之咧，佢套剧咧，即系佢呢度就话张国强咧，就为咗即系个仔可以。即係佢要揀一個嘅，其實咁就佢當然初就想殺咗和珅，咁但係終於佢又殺唔落手，咁但係總之最後都係死咗啦，咁跟住就到阿嘉慶真係掌權，就而家要對付和珅啦，開始就開始講到呢度啦，咁想揾啲嘢查出嗰啲確實嘅罪證，咁因為阿陳展鵬就話，你如果你揾到確實罪證，佢就即係。你咪拉要鎖咁隨便咯，係咪？咁佢真係好似覺得好有自信啦，即係你揾唔到我嘅咁樣。咁當然而家就開始去揾佢嗰邊啲人，開始即係叫做做污點證人咁啦。你當即係佢而家揾咗阿八王爺出嚟，明明同佢一伙，就話諗住去即係 book 佢，話佢即係私藏軍火之類。咁又俾佢兩句人，又開説咗嘅話，可以係好犀利嘅喎。 在他又在回忆那里讲过，咦，好像和珅曾经都算是嘉庆的老师这样，他查案的手法他。 哦，他不是老师啊，其实他是他师傅的程度啊。他根本呢他就讲以前的嘉庆是僆仔戆居居的。那甚至乎呢做什么他有得做皇帝呢，其实都是他即叫乾隆揀他那就是的，你几乎是。咁即係佢喺地底下就同個貪官講咧，做乜會揀中呢個咁嘅唔知十幾王子咧？佢就話：，因為貪得夠蠢啊！ 佢第時可以即係可以控制到啊，容易啊，佢咁講。咁所以呢個嘉慶就俾佢啱啱佢本來係飲醉酒啊走先，結果表姐就俾佢聽到啊，佢以為走咗，即係呢啲。咁所以佢就一路懷恨於心咧，就係話原來佢係想控制佢嘅，係即係佢唔係覺得佢有才能，而反而覺得佢冇腦，所以就揾佢做佢棋子。 一樣嘢好合乎現實。 咁佢所以個嘉慶咧就咁慶啦，真係個冇改錯名，再更加慶，係咁咁結果就諗住咧，一定要親政，咁同埋要一定要打低呢一個和珅嘅咁樣。佢 係你講開呢一段咧，嗱有一樣嘢佢就有少少唔同嘅。佢琴晚嗰集咧提過就係話去到某個位就係阿邊個乾隆就立家親王就為呢個太子啊嘛，係咪先？但是其實是沒有做過太子的，嘉慶他是直接禪讓給他做皇帝的，沒有太子的過程的，他是 咁就唔知啦，即係總之佢呢度就講到咧，係所有嘢都係阿和珅擺佈嘅，即係連佢一得做皇帝都係嘅，咁樣即係咁 嘅。講得佢好神噶嘛？ 嗯，冇錯。唔係佢呢度其實咧，大家嘅理解咧，就係佢呢個版本嘅和珅，即係你話佢有冇將佢洗白？當然有嘅。咁但係咧，佢都依然佢冇話將佢洗白到佢冇做壞事喎，即係佢都係的確係有貪有情。咁你就大概將佢當成一個古裝版嘅雷諾啊。 冇錯，喂，但係咁喎，如果睇翻歷史嘅時候，和珅佢其實係去到權力越嚟越大嘅時候，佢先變質嘅啫喎。開頭嘅時候咧，佢係反貪嘅喎，真係。 嗱，佢呢度都話整個廉政公署㗎，我唔知當時其實有冇呢樣嘢啊。唔係咁呢個和珅就話好喎，好啊，整啊咁啊咁喎，話一定會全力協助添，就話係啦。 佢現實嘅時候，佢係整呢啲嘢出嚟，就整啲犯咗罪啊，得可以呢個用錢嚟整嘅，整呢個以罪銀出嚟啊嘛，跟住嗰啲以罪銀就撥入內務府俾乾隆王使啊嘛，佢自己可能有落銀都唔出奇啦。 呢度要唔要加啊？邊個啊？佢老婆翻到去話我即 ICAC 係咪咁啊？ 但我懷疑嗰陣時候 鬼 佬都未有呢樣嘢， 鬼佬都未有啊嘛，係哦，咁你咪做埋廉政專員，咁咪你玩曬咯，咁阿老公咁啊，咁啊，佢仲叫佢老公都唔係叫相公，唔係叫咩，唔係叫老爺，係老公啊， 叫 Honey 啊 ，Honey 啊，係咯，你咪做埋廉政專員咯，好啊，咁係咯係咯，咁樣係咪？係咯，廉政即神啊你，鬼啊你咁咪得咯，係自己查自己系咯，系咯， 系喎。佢你讲雷诺嘅时候，佢开头嘅时候，佢建立咗一套完善嘅贪污制度，成个结构完整嘅金字塔，系咯。 系啊，佢因为就系咁咯，佢咪讲个和珅即系阿雷诺噶嘛，佢一讲到。 是啊，开头在那里数紧钱那里。 哦，是啊，成日他开门有一班人在那里数紧钱啊，计紧数那里，他就哪里在那里点紧那些银啊嘛，其实是一样的。 是啊，是啊。 他的感觉都是的，跟着成班人跟他开会那些其实是一样的嘛，是跟雷诺一样的，就是跟雷诺的电影是一样的。他照做一次的嘛，跟着哇好有气势的嘛，是啊。就是那些人有些人又要逐个跟他讲，跟有一个做错嘢又被他争啲杀了那些，还不是雷诺。 跟住之後又講曬佢啲規矩嘅時候，你要落袋我俾你，不過有規有矩，唔好呃我，你當我係傻嘅咩？係 啊，跟住仲講英文啊 ，shut up 咁啊 ，bullshit 咁嗰啲啊，係 啊係啊係啊，都係弱鬼咯。不過原來佢淨係識嗰三句，好似 Mark 哥淨係識 of course 咁樣。 我後屘啲網民幫佢加咗好多句嘅，有比卡超啊好多嘅，咁啊，係咯，咁其實呢個角色佢就將佢雷諾化啦，即係話佢係一個地下秩序嘅皇帝。咁你睇咗佢咧，基本上咧係嚇， 佢亦都叫做二皇帝啊嘛。 啊，啲人咁叫啦嚇。咁 係啊， 咁變咗其實佢呢度佢你可以當佢係咁樣去用咗咁嚟借代嚟描寫啦嚇。咁佢身邊嘅一班女人，咁你咪仲唔係？即係其實佢古裝版啫嘛，咁咪即係嗰啲。即係咁嘅啦，呢啲戲係咪即係英雄隔離啊？有幾個即係俾個美人咁樣係幫又幫到佢啊？嗰啲美人又好聰明嘅喎，個個都有佢自己一套嘅喎，好犀利嘅。 仲要有啲嘢好似嘅喎，就係呢個佢嘅 佢係靠原配夫人發達嘅，咁樣就話呢一樣嘢，佢冇描述啦，但係現實嘅和珅就真係靠佢原配夫人發達嘅。 瓜咗啦，嗰、那個 係啊，好早瓜嘅嗰、那個 瓜咗啦，即係佢係佢個仔喎， 啊、 真正阿媽啊嘛， 係 咯。 係啊， 咁呢個 真 正 個阿媽。 係呢、啊這個得翻邊個啊？得翻阿姚子玲。咁姚子玲都唔知咩人嚟嘅，係咪真係有呢個角色嘅？我都即係有咪真係呢個人物嘅？我都唔知道。總之係 嗱，即根據根據查，我之前睇其他嗰啲清宮劇都係有提過佢同埋有啲資料嘅時候咧，就唔係咁一本嘅，但係保留一樣嘢，嗰係叫長氏嘅，佢嘅佢嘅繼室就係佢嘅係啦，係次妻嘅長氏咯。呢、這個配偶嘅的妻嘅同事， 係啦，冇講佢係鬼婆啊，細路翻嚟啊，呢啲係作㗎啦。 叫佢長係啊，佢叫長眉，咁佢淨係保留翻佢姓長呢一樣嘢啫。佢呢一度就 嚇、啊，我話佢出家嗰啲長眉啊，道姑嚟嗰啲 道人， 係咯，長眉道姑啊真係 俗身 嘅。咁佢二兩啊嘛，咁跟住嗰個唐詩詠就直情冇名分㗎啦，即出邊條女啦。 嗰啲 嚇，嗰個又好特工式嘅喎，佢平時成日有嗰啲房咧，幾個商房，即係喺度啲人出價咁樣，即係出價錢喺度賣情報啊嗰啲，咁哇大佬呢套成係特務片嚟嘅，其實佢係古裝嘅， 同埋好現代啊！佢喂依家啲內地啲高官啲傳聞就係話啲情婦唔係淨係瞓啊，亦都幫佢啊聯繫其他人啊咁樣嗰啲嘅啦， 簡單嘅啦，係啦，即係當然事實上佢哋全部都係紅雀特工嚟嘅啦，咁仲要佢真係打得過啊！佢呢個係打得過啊，直情係即係隨時同你嗰啲白蓮教嗰啲過兩招咁樣，即係佢係有少少武俠嘅元素，但係又未去到啊攻心計嗰啲程度。 系， 唔会喺地下写字嗰啲咧，吓， 你只叫 wire 咁样， 系啊，冇去到咁，但系都系有少少夸张咗噶啦，吓，即系都系搞到点解和珅咁好抽嘅，吓，咁呢度阿和珅就唔知点解啊，劲好抽嘅，吓，好抽嘅， 系冇错， 吓，咁啊，有冇话系打得嘅咧？和珅呢个人， 文武相全咯，咁就 真系 嘅，系佢系做過呢個咩噶嘛？領內侍大臣，因為即係佢兼任埋呢、這個大內侍衛，管理埋大內侍衛，唔係大內侍衛總管啊，係管理曬所有大內侍衛、宮廷所有保安，咁咩九門提督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冇嘢嚟 嘅。咁啊代表咩啫？咁你即係保安局局長，即係要打得嘅。 啊！咁樣佢 立法局巡視發生事咧，葉劉等我嚟，打個關頭，佢話嘿嘿嘿咁係嘛？唔會噶嘛，大佬。 佢開頭出身嘅時候都係喺啲都係做啲兵仔啊嗰啲好前線嗰啲嘅嘢嘅，做嗰啲係啦。 唔係兵仔咁簡單噶咯，呢度佢講嘅咧，阿乾隆微服出巡咧，得兩兜有磅嘅啫，一個就係和珅啦，即係陳展鵬，另一個已經係隔離嗰個太監，即係太監咧平時好似唔係幾好男啊，即係佢平時個近身太監咯，咁平時個太監就好低聲下氣俾人喝嘅啫，但係原來一有事發生咧，超好抽嘅。咁佢兩條友就抽曬噶啦，即係直情你覺得咧似呢個即係個咩水戶王門咁啊！即係佢一條友出去做微服出巡，咁即係隔離嗰幾條友啊，可以軍隊都唔怕嘅，就打到你當咁啦嚇咁佢講到呢度阿和珅係去到咁嘅程度嘅，佢即係嚇。不過當然佢又都人多起上嚟，佢都要匿落個垃圾桶嘅，都見過佢哋嚇有咁玩過啦。又未至於話真係幾多人都打得低嘅，我諗一個打十個冇問題嗰只啦嚇，應該即係最少都葉問㗎啦，應該都即系唔系龙珠啫，做一个吓， 咁系喂嗱，佢抽唔抽得咧？佢做个御前侍卫咁样就应该都点都有两度嘅咁就。 咁我真系唔敢讲啊！我真系唔敢讲，就如果佢真系 侍卫， 真系系 保镖嚟 嘅，佢一系 friend 啊嘛。 中南海唔系嗰阵时佢唔系friend 嚟噶，嗰阵时佢系佢唔系 friend， 佢系出身好低微，咁开始做起噶。 都做过御前侍卫啦， 系啊，未 friend 即系可能都真系抽得两下嘅。 吓、啊，御前侍卫即系佢啲中南海保镖嚟噶。 嗯，总之呢度就已经去到高手嘅程度噶啦，唔系打，唔系识打，系净系即系高手啦。总之系啦，即系除咗你真系出军队啊，或者你真系佢系。 即係真係怯於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你嗰、那個嗰、那個地位啊，咁佢咪下跪咯。但如果你唔好以為淨係人多啊，揾幾條蛋散啊可以對付到佢咯，即係總之嘥氣嘅。咁嗰啲咩白蓮教嗰啲全部都唔夠佢打，即係個教主都打輸俾佢，你諗下咩功夫先？ 哦， 白蓮教教主打低咁即係黃飛鴻 level 啦。系咪？而家嗰班都系只不过啲教众嚟啫嘛，剩翻嗰啲系咪？即系佢啲徒弟啊，嗰啲嚟啫嘛。咁嗰啲已经讲到神功噶咯，有少少飞刀啊。 嗰教主夫人嚟咯，琴晚嗰集嗰、那个 飞晒刀啊。咁当然佢冇嗰啲咩即系奇怪嘅功力嘅，佢亦都冇话佢哋识啲咩神功系咪？咁但系。又未嘅，咁但系你见佢哋都唔系即系普通人噶啦，都好劲噶啦。咁佢都两三下手势可以抽低佢嚟嘅，咁你谂下佢系咩 level 啦？ 嗯， 系啊， 系咯。咁、嗯、即系以佢咁嘅武功，系咪其实理论上佢要杀个皇帝都随时可以嘅咧？即系如果你要用咁样嚟去谂嘅话吓，咁、啊、佢其实系有唔现实嘅即系嘅嘢嘅呢度系 OK， 即系已经有啲武侠片嘅。嘅部分啦，咁亦都有啲特務片啊嗰啲嘅部分啦，咁啊加咗落去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咧照計就算係好睇噶啦，應該，咁但係咧、 啊、 始終都係咧唔能夠籠絡到而家嘅大眾嘅觀眾啦，即、就、係、是、我哋就覺得 O K 嘅，咁我覺得呢套劇都係我一定會睇落去嘅，反而即係如果你攻心計同呢一套相比咧，即係我唔喺電視睇噶，我唔喺電視睇噶，我會睇咗邊套先，我一定係睇咗天明先嘅。即係如果兩套話有新咯，睇咗天明先咯，我一定係睇咗天明先。咁但係我諗呢個唔係而家一般觀眾嘅一個設定啦。OK， 好啦，咁隨之我係咪話補翻啊個福長安嘅多句有查翻？ 喺呢一個時刻嘉慶四年嘅時候，佢應該係39歲，係啦。 哦，即係佢都唔應該太young嘅。哦， 係啦，39歲。 咁佢咪即係同阿和珅都唔係話爭好遠？ 依家和珅48，佢39爭9年咯。 係咯，咁點解呢度阿陳山聰演繹到好似僆仔咁嘅佢？ 咁就 佢好似騰曬雞，哇！聽日要見皇帝啊，點算啊？咩跟住和珅唔使放槍咁，你成覺得佢好似爭好遠咁嘅嗰個年齡啊！我唔係講話佢即係咁，佢會食住佢一定，但係你點解陳山聰好似？咁初出茅庐咁样个即系佢个表现啊， 嗯， 系冇理冇条冇理由嘅，系啊， 都唔系啲咩细嘅位噶啦，其实都带晒兵噶啦， 系啊，佢啊，军机大神嚟噶啦， 系咯，点会咁腾鸡嘅咧？ 吓，冇理由啊，佢又系咯， 好凉啦，系咯，咁佢就要整一个即系好似年龄差别出嚟咁，懒系 OK。 啊，同埋呢个同埋福长安呢个角色呢就係咩嚟㗎嘛，如果喺嗰个时一号贪官就係和珅，佢就係二号贪官，和珅佢抄家之后佢嘅身家呢就有国库15年嘅收入㗎嘛，抄到嘅数字相传啦，系咪真系唔知传闻啦，而福长安佢抄家得嚟嘅钱呢都有国库5年嘅，係啦。 咁即系福长安啊，虽然唔系雷诺，佢都系跛豪啦。 啊，唔系，可能眼红啦，系咯，系咯。 吓、啊，即系嗰啲嚟噶咯，都唔系阿九嚟喎呢度。 而且佢仲，如果以出身嚟计，佢同和珅争好远，佢劲好多，佢绝对系贵族嚟噶。福长安。 哦。 佢 咁睇下佢中途会唔会俾人打跛脚做埋跛豪啊 ？OK， 佢系阿乾隆王系佢舅父， 嗯， 系啦。 咁佢点鬼会腾晒鸡咧？ 啊，唔系，数错咗，唔系舅父，系姨丈，系啦，系啦，系姨丈 一样噶啦， 冇理由姨丈。 咁即系话佢同个皇帝都系亲戚嚟噶喎？ 绝对系。 咁佢点会话哇？你阿、啊、和大人你就咩啫？我乜都唔系，我保唔住，咁点会乜都唔系咧？ 佢个底仲厚过和珅啊！如果 咁，咁呢度就比较奇怪啦。但系佢又唔系噶，明明佢哋第一次即系同嗰个佢哋系咪去咗个咩先一线天啊？即系嗰个咁嘅圆，即系嗰叫咩？嗰条峡谷嗰度，佢出嚟嗰阵又好似同啲王子啊，系啊，好熟噶、啊，即系佢的确又好似似系亲戚嚟噶、啊。咁但系点解佢嗰个交代点啊？到底系咯，咁啊唔清楚啦，系咯， 系啊。 咁同埋佢啲親戚關係都好複雜㗎喇，咁最少話和珅個仔個老婆都係公主嚟嘅。 係冇錯，十公主。 咁即係都對晒親家㗎喇喎，咁即係話嗰個都算係皇帝個妹係咪？ 係呀、 啊。雖然未必同老母咁、啊、但係都係佢個妹嚟㗎喎。咁其實呢班友成班真係即係真係親戚嚟㗎喎，係咪？咁、 啊、 你話嘩你用倫理嚟去諗，喂好唔對啦係咪？ 嗯。阿边系啊，系啊，冇错啊， 吓、啊，咁佢咪就系咯，就是、你点可能够用伦理嚟去理解，即系呢个宫廷同埋政治咧？咁其实都唔系嗰回事嚟嘅。 其实系利益集团，但系 利益啦，利益啦。咁但系佢除咗利益之外，仲会都唔系净系利益嘅。咁佢而家讲到个皇帝，佢想即系佢想真系有翻实权呢件事，佢话佢都系想做嘢啫，佢冇话想点噶。佢唔係想搞啲咩衰嘢㗎，即係佢只不過覺得即係我都冇實權嘅，我根本就想實施啲乜嘢都實施唔到，係咯，咁就成日俾你中間嗰班咁嘅貪官，咁佢咪就係話嗰人咩嘛旱災咁，咁當然我係之前嘅事啊，咁話啲人窮到粥都冇得食，飲水咁就係，咁佢話都係因為啲貪官即係、就是、導致，咁但係點解咧？咁啊罪魁禍首，佢就覺得係因為有和珅呢個人去。就是去他所謂平衡了一些利益，其實那些利益 是去了一些就是貪官路嘛，那你的百姓其實沒有利益的， 是啊， 百姓就被人剝削嘛，那如果在他的角度 他說要國泰民安，那是不是第一件事要除了這班貪官先，那所以你說個皇帝那他有沒有錯，那其實他都沒有錯的，是吧？咁你啊，張國強一定要保住阿和珅，即係乾隆要保住和珅，其實佢一個私心嚟嘅啫喎。佢呢度講到係冇， 佢 唔係有個，佢唔係講到話佢睇到和珅係可以穩定到局面啊嘛。即係佢純粹係因為 friend 講曬啦。 佢自己都咁講嘅。開頭阿柯貴死咗嘅時候，跟住之後佢都對住都喺度講：你點解要咁衝動，要搞啲咁嘅嘢咧？你點解唔俾朕有啲私心得唔得？係咯，佢都講明自己係私心，佢自己都認嘅。 嗱，佢呢度就變咗係咁咯。 係啊， 嚇，佢就唔係話係佢有個咩地下秩序啊呢啲咁嘅問題咯。 係啊，真係啊，佢冧得佢掂，啊拆得佢行。 係啊，咁嗱，咁所以你冇得講啊。咁因為呢個咧係一個古代嘅時代啊嘛。咁可能你喺嗰個時代，甚至乎講貪。你唔好讲古代啦，你实在讲下雷诺嘅时代嘅中国人会唔会觉得贪系问题啊？ 系 唔会， 唔会有问题系咪？咁你其实每一个人，你有冇个贪嘅位置啫嘛？咁你只要系差人或者系个呢啲咁嘅位，佢行出街咪一样叫啲小贩，即系系嘛，俾数佢系嘛，系嘛？ 系啊， 即系攞啦，钱就可能系公家收咗嘅。咁但係啊，佢攞個蘋果食呢就唔係啦啩？ 係啊， 係咪行過山嗰檔咁佢咪係咯？我攞個蘋果食呢啲唔會要上繳㗎，係嘛、 啊？即係好似咩啫嘛？佢哋有啲漏規㗎嘛？嗰啲牙差呢、這個銅尖踢手有冇聽過啊？佢哋收税係用米㗎嘛？ 嚇、啊，即係唔係收錢嘅，係收米嘅，係。 係啦，咪有時有啲農民佢未必係錢係交米上去， 冇錢都有錢啫， 對數嘅。咁樣就呢個佢哋倒落去佢哋官家嗰個攞嗰個攞嗰度咧，佢會踢一腳嘅。 係。 跟住之後咧，咁踢一腳會有啲米跌咗落地噶嘛？咁嗰啲熟酒就佢哋要噶啦，同埋落咗去官家嗰個攞嗰度高咗出嚟嗰啲咧。佢掃平咗咁樣當。 簡單講就落格啦，係啦，真係唔好理佢啦，落格啦，係啦。 總言之，一定有啲落格，同埋嗰啲兑換官銀嗰啲手續費啊，好勁噶嘛，係咯。 係即係你零頭啊，扣扣埋埋啊，都好多錢啦。即係咪試過咪香港咪有個銀行嘅 teller 係嘛？咁啊話。成日喺啲即係啲人哋啲户口啊，嗰啲定點後嗰啲位度扣起啊。咁因為有一次有個嗰啲數口阿婆連毫子都要計清楚嘅，就出去嘈啊嘛，叫佢就揭發咗呢一件事啊嘛。呢度話原來佢即係每一日都係咁將啲即係喺經佢手嘅所有嘅 transaction 咧，將零頭嘅毫子扣起啊。咁佢話原來扣扣埋埋咗咁多年咧，都好多錢喎。係啊。 咁、啊、當然，咁佢呢度就唔係話和珅地係咁樣，即係和珅地咁多錢就唔係靠呢啲咁嘅咁碎銀嘅嘢啦。咁因為佢真係有咁多係，即係可能賣官位都有啦。即係點知佢有乜嘢啊？嚇，咁或者有啲咩疏通啲咩著數係嘛？你咁你係官嚟嘅，人哋實揾你疏通嘅，咁呢啲錢係一定好多嘅。 你就算唔計，就算唔計呢啲啊，你有啲幫皇佢做內務府咁樣，佢幫皇帝買嘢嗰度嗰啲回傭啊，唔黑扣啊，淨係收翻回傭都有排佢玩啦嗰啲。 係回傭係冇，即係唔計打斧頭啦已經。 唔計打斧頭啊，淨係回傭都已經一大嚿啦，係咪先？ 係啦，係咯。咁你啲鬼佬又想入嚟嚇經商，係咪佢都講啦？嗰個東印度公司，即係佢初頭鬧佢哋姑説嗰個咪係咯。咁其實嗰啲又俾咗錢佢啊嘛，如果唔係你根本開通唔到嗰度嗰個生意嘅。咁所以即係佢就唔多講咧，佢即係有咩渠道啦？呢啲你自己諗都多的事啦。因為現代你估冇咩係嘛？一樣有啦，係嘛？係啊。咁你現代嗰啲所謂捉嗰啲就多餘嘅啫，咩去咗嗰度住平屋啊嗰啲笑死人啦，係嘛？坐遊艇呢啲係嘛？呢啲算係咩啊？係嘛？ 系嘛？ 即系你而家香港点解有咁多热钱拱落嚟买到啲屋贵晒？你咪谂下嗰啲系咩钱嚟嘅咯？吓，你咪谂下嗰啲系咩钱咯 ？LV 咁多人买咁样嗰啲啊？ 嗰啲系咩颜色嘅钱嚟啊？你要谂下。当然唔系红色啦。 系当然唔系。 即係佢哋成日講話嗰啲係紅色資本，唔係紅色嘅問題。你諗係咩色啦？喺自己諗。 多講啦。係 所有色加埋所有嘅顏色溝埋嘅一隻色啦，係唔講啦。 係最之最深嘅顏色。 嚇！即係梗係洗黑錢啦，講埋啦。聽得明未啊？聽唔明講埋俾你聽好冇？嚇！咁啊，梗係黑錢嚟㗎啦。嚇！講嚇，咁你呢樣嘢自古至今都係咁啊。咁變咗呢樣嘢咧，係唔係你呈現翻喺觀眾眼前嘅時候？佢哋唔好想睇， 可能系， 可能会系咁，咁不过可能你拍下雷洛啊，咁佢咪又当第啲咯，即系雷洛传啊嗰啲，其实通常拍完出嚟，佢系当咗系啲黑帮片啊，当咗系啲英雄片啊咁样拍啫嘛，咁佢唔系从个社会问题嗰个角度去讲噶，佢唔系噶，咁你真系好有型咁，有时攞张银纸点下烟咁呢啲，咁即系你会喺呢啲嘢度表达咯。咁到底佢係走私煙啦、走私賣私酒啊、洗黑錢啦、啊，定係 mark 哥哋印假銀紙啊？但係印假銀紙 mark 哥哋，咁但係你唔會話太著墨喺佢嗰個黑幫生意嗰個部分嘅，嚇 冇錯。 咁通常佢哋講我哋唔走粉嘅，即係唔走粉就係好人噶嘛。佢哋而家講啲黑社會係 係啊，呢、這個 通常主角就唔會做毒噶嘛，通常都話。 Godfather 就係啦。 唔做毒就 系 好人啊嘛，做 即 系杀人放火冇问题噶嘛， 系啊，除咗跛话 咁 耐， 咁呢个就系我哋个头先讲嘅主题啦，就系讲紧呢个用坏人做主角。嗱，咁我哋又讲下啲演员先啦。嗱，一阵间马仔会 join 我哋讲呢个坏人做主角嘅问题啊。咁啊，点样？咁啊，其实边个做呢个嘉庆嘅先啊？即系我睇有个讲法就话最好笑，佢好似原本系揾阿洪永成做嘅，我谂住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噶？系咪真的？ 系啊系啊， 真系噶， 系啊， 哦， 系啊，同埋 咁奇怪， 系啊，同埋琴日先出场，呢两日先出场嘅十七阿哥咧，就就嗰阿张永康做咧，佢原本系揾阿黎诺义去做噶嘛， 哦， 系啊。是啊， 哦，即又是不得，所以就变咗活转晒。哦， 是啦，因为佢太太要生 B 啊嘛，佢要陪妻产子啊嘛，是啦。 吓，演员会咁嘅咩？ 咁就呢、這个唔系，可能揾佢倾剧本嘅时候，佢唔接咯，可能就请假。 咁系咯，关老婆生仔咩事啫？系咯。 咪老婆生仔，佢停 job， 佢停止接 job 啫，可能。啊，黎诺义又系咯。 咁佢可以幾時都係停止接觸，即係呢個唔係重要嘅， 係 你唔係講緊翻工產假呢啲嘢嘛，你唔撈嘅你可以有唔撈都得，係呢、這個唔係理由嚟嘅。 咁啊，洪永成佢就因為要做 拍第四嘅好似 係拍第係拍阿張衛健嗰度大帥哥，咁就改啦。 哇！但係呢套佢係做主角嘅喎，兩大主角咁樣嘅喎，大佬係嘉慶鬥啊！和珅喎，佢放棄咗呢個啊？ 咁呢啲係公司安排定係佢意願呢，咁呢啲佢哋先知啦。 定係佢覺得都係走返搞笑路線啱佢啲咁啊。 有機會，不過咁 定係唔想呢套劇變咗笑片係咪，即係如果洪永城做會唔會變咗係搞笑嘅呢？ 咁、哦、肯定係啦、 咁可能係，不過就我咁諗啦，如果洪永城去做嘅時候呢，咁樣嗰個感覺就唔同啲，佢真係似一個弱勢嘅皇帝對住一個陳志鵬呢個嘅強勢嘅權臣啦，咁樣個感覺會強啲，咁個力量佢個力量會強啲啦，搵佢做，因為行出嚟個款佢兩個邊個勢強邊個勢弱係咪先。如果 呢度你搵咗阿狄龍個仔呢，就反而你唔覺得佢弱嘅。 就似雙雄，就似雙雄鬥法多啲啦。 是但呢度阿狄龙个仔咧最弊咧，佢平时嗰个嬲个样咧，唔系似狄龙喎，我成个梁家人咁喎。 梁家人唔系啊，梁家人几好啊。 系，唔系梁家人就走卖呢、這个而家嗰啲白花油嗰样啊。 哦。 咁啊，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佢好似佢系即时喺度蹲呢个款咁嘅咯，即系会变咗你觉得佢嘅感觉。 好似佢有啲抽離咁，我覺得佢有啲似自己做緊自己個去啊，冇接人哋啲氣去做。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其實佢係唔好夾到㗎，同其他人喎，唔知點解係啦。 喂嗱，喂，你講開呢一度咧，真係要讚下一個演員喎。我琴日先睇到嘅嗰、那個演員咧，就叫做戴耀明，就係喺呢一度做阿谭俊做嗰个太监嘅，就系阿谭服侍谭俊贤嗰个服侍嘉庆嗰个太监嘅。 边个系谭俊贤咧？而家讲咁耐都冇人知。 啊，系就系、是、嘉庆啊，即系嘉庆新片嗰个太监。 即系狄龙个仔啊， 系冇系啊，狄龙个仔，即系呢套戏嘅嘉庆。 狄龙个仔叫谭俊贤，咦？点解狄龙个仔唔系姓狄嘅？ 系啊， 因为狄龙系艺名咯。佢 系啦，狄龙个真名叫做， 好似系叫谭咩荣啊，谭富荣。 系啦，即系谭欢喜咁上下啦，总之个名好唔似，即系好唔有型嘅，系啦，咁、所以就可以个名啦。咁嗰时兴啲阿龙迪龙啊呢啲咁嗰啲，即系佢哋嗰时好中意咧用啲鬼佬明星啲名咧，就抽两个字，即系罗兰咁嗰啲咧， 都飞阿罗兰， 系啦系啦，咁啊抽两个字，咁你就真系有人姓嗰个姓噶嘛，即系以前就好讲究嘅，即系唔会用个冇，即系迪龙咁姓迪，都有人姓迪噶嘛，个迪龙咪几型咯咁样，咁但系其实原就唔系原名嚟嘅，原名姓谭，所以系就咁啦。咁啊，但系佢个仔就好似咧，今次呢套戏咧就系、是、第一套即系加盟 TVB 嘅，系啦。咁但系我有一说就话，好似话陈展鹏又走噶啦，系咪拍完呢套又？ 唔係喎，我睇翻啲資料，唔似，因為佢只不過嗰我證實咗係咪？佢只能夠講話係阿陳展鵬最後一套 TVB 全貨，即係話阿 即係唔係走？ 你 哦全貨啫，哦 過埋呢套咧，阿陳展鵬喺 TVB 咧就冇劇噶啦， 冇貨啦， 唔知道佢未拍，唔知佢 原來 係 咁， 係未拍。還是係真係離開咧，係埋 又冇話佢話明走，即係只不過係存貨就到呢套為止。係 啦，冇錯。咁就佢有冇新 job 啊？咁又未有資料嘅。 向係未知。OK OK， 冇話走。OK OK。最後一套存貨啫。哦 ，OK， 我諗我搞錯咗啊！最後一套我哋叫佢話咩意思咧？咁就最後一套暫時最後一套存貨。OK。其他未知未明。好， 講翻我點解要覺得呢個演員正？點解賺得佢嗱？琴晚嗰集 特隔離嗰個胎監係咪？ 係冇錯，就係特隔離嗰個胎監。 嗰、個就大企啊，好多戲都有啊，叫咩名？ 係戴耀明。 係。 係啊，咁點解要讚佢咧？ 咁係咪即係你意思係一路跟住阿乾隆嗰、那個，即係定係另一個？ 唔 係另一個， 一個後生啲嘅。 後生啲嗰個係。 係啦。 冇乜留意喎、啊，點解咧？有咩好咧？ 我琴日睇到佢一場戲嘅時候咧，就覺得呢個演員係識得接波啊！佢嗱喺每一個群戲咧，譚俊賢佢對住其他人， 即係狄龍個仔， 係啦， 就要括住呢句啊，冇人記得佢係邊個㗎 ，OK？ 係咁 記得講狄龍個仔好過啦，冇人識邊個譚俊賢 嘅，或者嘉慶王得唔得？ 唔得唔得，狄龍個仔，啲人都唔識嘉慶㗎 ，OK？ 對一般人嚟講， 咁狄龍嘅咁狄龍個仔同埋其他演員對戲嘅時候咧，好似佢好抽離㗎，其他人 真係。 冇其他人冇接佢又好似有自己做冇接人哋嘅嘢，唯独是琴晚有一场戏得佢同埋阿戴耀明两个做嘅啫，佢喺度问佢一句嘅时候，咦 佢答翻出嚟嘅時候係接住佢嘅 energy 咁樣去接，真係同佢交流到出嚟。佢掟翻出去嘅嘢，真係佢知道咗阿譚俊宇將會點接嘅時候，跟住之後佢先點樣拋嘅嗰個位。佢係 咁犀利，即係全個 TVB 得一個人接到戲嘅啫。 咁我唔知係咪嗰段戲得佢兩個，可能就嗰班老戲軍可能自己有自己演得都係，就係佢習慣咗咁演法，唔知點適應佢嘅演法啦，有機會。系啦，我睇到嘅就呢一样，咦呢、這个演员真系唔错，不过佢咁多年冇乜机会发挥，咁样就有演。 咦，咁但系你接到一个同人接唔到戏嘅人嘅戏，系咪代表你系劲啊？ 一定唔弱，一定唔系弱啊，大佬。 咁样， okay. 一定唔系弱啊！讲交流， 唔会因为大家都系咁屎多，所以猜得到系嘛？ 系，梗系唔会啦。 哦， 你好， 我难接系咁添， 仲难接啊，大佬呢啲波，系咪先？啊， 好嗱，咁好啦，咁仲有咩？咁除咗呢、這个咩演员系要介绍下啦，即系出定我仔就真系唔识啊，大家。虽然之前嘅有做过好多配音，亦都喺电影有演出啊，但系就系咪大家都唔好留意？即系呢、這个，因为佢嚟紧，其实反而另一套系做包青天噶嘛，即系其实佢又继阿狄龙之后。系啦，狄龙之后做包青天啊嘛，吓咁又 系 啦， 系啊， 嗯，唔系咁除咗呢个之外，佢做咗啲咩嘅咧？ 佢做咗啲乜嘢？ 电影 啊，嗱，有一套无线喺高清台播过嘅，叫阿林峰做主角嘅，叫做陆小凤与花满楼嘅，佢就系饰演西门吹雪嘅。 咁呢套系咩嚟噶？系内地剧嚟噶？ 内地剧集，系。阿林峰做陆小凤，一个内地演员做花满楼，呢两个做主角嘅，跟住佢 即系谂到都啊，林峰做陆小凤， 系啦，仲有阿边个嗰套戏咧，郑则仕做霍邱嘅，郑则仕咁鬼肥做霍邱，霍邱咁鬼瘦，系啦，咁另外仲有其余佢做嗰电影嘅配音啦，谭俊彦，咁样佢系 咁叶孤城嘅咧，咁嗰套剧入边。 冇叶孤城， 冇又冇讲到嗰度 嘅，有霍邱啊，冇讲冇叶孤城系啦， 嗯， 系啦，咁就另外佢做过阿边个配音嘅工作就阿刘青云同埋阿黄晓明嗰本暴风雨咧，咁样佢就帮黄晓明配音嘅，同埋 佢配阿黄晓明， 配黄晓明系啦，另外美人鱼啦，周星驰嗰套。 嗯， 咁佢就粤语版，佢就同邓超配音嘅。 喂，咁但系佢既然做得配音，点解佢啲对白讲咗出嚟咁怪嘅咧？即系我觉得佢呢度咧系好似捻住把声，但系佢又唔似系话系配音员嗰只嘅，系因为阿明讲话会唔会因为佢做配音，所以个声 有 啲 唔同？我有谂过呢个问题， 唔系嘅，好明显系佢唔知点解好怪嘅，你觉得佢讲啲对白系啊，好奇怪嘅。 唔系，唔系你你睇翻 扮恶嗰个嗰啲声啊，有时神乜咁样嗰个猛嗰啲声咧，你觉得系即系好奇怪咯？仲呢个感觉， 佢真系睁大对眼嗰啲啊嘛，表情就系咯。佢我唔知系咪会佢好平啊，讲嘢嗰个通，不过好多个都系咁啦。陈展鹏都系有咁嘅问题噶啦，讲嘢个拼好个通。 唔系啩？陈展鹏好多啊，好平。 佢有咪佢嗰面系有。就高低音争啲嘅，阿陈展鹏我留意到佢 咩话咩啊？你话佢咩啊？ 阿陈展鹏佢高低音系争啲嘅，佢抑扬争啲，但系讲嘅节奏喺度咯，佢有个感情喺度咯，有位。 哇！咁你再抑扬啲就刘德华同阿江华咁噶咯？ 咁未必嘅，可以系郑则仕呢啲咁都得，咁就 哇！郑则仕直情个高音系女人声噶咯喎， 咁样 佢做嘅狄仁杰系咯， 咁你控制个 range 嘅啫，你自己就系啦， 真系夸张得滞噶咯，已经去到 咁同佢，但系阿谭俊彦佢，我觉得有嗱，你留意翻有啲位得佢一个人嘅时候咧，你觉得冇问题噶。得佢一個，同埋你睇翻臨尾嗰陣時，佢每一個人介紹講翻一啲歷史嘅細節一啲嘢嘅時候咧， 即係最尾臨完場變咗啲教學噶嘛，又同你講下嗰乜乜電有啲咩歷史，跟住咩千手宴其實咩 歷史咁嗰啲嘢嗰陣，佢又冇問題㗎嘛， 嘅咁樣嗰啲啊， 佢又講得好好嘅喎，係咯， 係啊，講得好好嘅喎，佢又真係， 嗯， 啊、即係可能 就唔知點解一演出嗰陣咧，就係咪控制唔到咧？即係嗰個語氣啦，因為我見佢哋咧有現場錄音呢個情況嘅，好似， 係啊， 因為我見佢有時啲聲係會。好似係喺間房即係有回音或者焗住，咁即係現場三先會咁嘅啫。咁係咪佢喺現場就咁即席演係會有啲控制得唔好咧？所以佢變咗佢嗰個聲係會可能係過咗龍啊，或者點啊咁樣。 有可能嘅。 可能如果佢係翻去再配翻音咧，真係可能會好啲，即係佢自己配翻， 真 係就會好啲。 有機會。 咁佢當時演嗰陣有啲。啊、即係佢可能佢自己又要出到嗰個嬲個樣，咁佢把聲就會好嬲啦。咁但其實可能佢唔使咁嬲㗎喎，即係你有時你做俾人睇，你唔係真係嬲㗎嘛，你俾個樣人睇啫。即係我佢嗰啲做慣戲啲人，佢瞪起隻眼，佢隨時都瞪到啦。佢其實佢唔嬲㗎，我做戲啫嘛。咁其實佢把聲唔使去到咁盡嘅，可能我覺得佢係個聲去得盡啦，就係所以就變咗怪咗、啊、可能佢同佢個演嗰個外觀嗰咧，佢唔能夠分開到啊！ 係，可能亦都可能係一個問題，就係佢拍內地劇，大部分都係配翻音㗎啦，好少係現場配音㗎啦。況且佢 即係你睇下呢個《宮心計》，咁啊戚眉弄眼就經常㗎啦，佢哋係咪喺裏邊？ 係啊。 咁但係你唔覺得佢哋講嘢係會攣住㗎喎？佢仲好正常，可以控制到啊！咁就係話，其實你個外觀做到個樣好嬲，但係其實喺你做戲啫嘛。咁你就但係個説話咧，你就唔可以。其實可能佢有少少，我覺得係可能佢就係失控咗少少，即係佢講嗰陣會 有啲 太激動啦。 可能阿狄龍個仔咧，佢做唔慣啲現場收音嘅戲啊，佢內地劇啊呢、這個講國語，跟住之後配音嘅，佢做電影佢自己配音又好，咁樣佢佢做電影都係要之後配翻音嘅，咁可能佢未冇呢個現場收音做劇嘅經驗咯，有機會係。 即係你演出嘅時候呢，你其實就算你到時會唔會再配都好啦，咁其實佢現場嗰個表演其實都盡量係做到嘅，要 係啊， 咁其實你控制唔到呢，其實就係控制唔到囉。 OK， 咁你咁你 唔夾入控制佢囉， 咪其實佢唔係有咩問題嘅，即係意思呢，可能佢要真係做到樣好嬲，咁但係佢個聲線就會一樣會好嬲啦，咁即係會 over 咗嘅、啊、即係咁囉，即係可能佢唔可以哇佢谷谷到樣好嬲，咁但其實佢仲可以控制到自己個情緒，咁即係佢哋可能係個情緒係一定要咁至谷到嗰、那個係啦，咁佢咪唔會即係咪變咗怪咗囉，因為佢成日都好嬲嘅喺呢個戲入面嘅角色，因為佢又真係好興嘅，冇改錯名嘉興嘅，咁但係佢樣嬲啫，就如果我就話一般演員佢可以控制到樣嬲時，但係佢講嘢仲可以保持到平復啊嘛， 系冇錯， 即系你做戲啊嘛，你唔系真系嬲啊嘛，咁你真系起晒火嗰阵，梗系声都变埋噶啦，你真人都会，咁但系你做戏声都变埋，我听鬼到你讲嘢咩，系咪先？咁所以佢可能系呢样嘢啫，咁可能拍多两套剧就 OK 噶啦，咁吓，即系呢度真系佢第一套无线剧啫，咁所以暂时睇就怪咗少少嘅，真系同系啦，好 个戏系佢有嘅，咁就。 但係仲冇其他角色冇啊！喂，接咗馬車入嚟啊，因為我哋已經 好咁啊。 其實就講下，係啊，因為其實大家唔識嘅演員主要都係阿狄龍個仔啫，咁其他都大家見慣㗎啦，係咯，係啦。好，咁啊，好，咁啊，嗱，等馬車又講下，馬車有冇睇過咧？呢一套劇，呢套咩片名？ 冇，就係睇見網上高啲人都係笑佢講英文嗰啲喎。 哦，即都系啊，陈展鹏嗰段系嗱，我嗰啲就唔系重点啊，我哋系想讲下咧，就话即系用呢个坏人做主角系咪？呢、這个其实本身喺华语圈本身已经系少噶啦，即系真系少嘅，即系仲一个历史上嘅坏人啦。通常喺啲剧里边佢系做坏人嘅，例如曹操咁啊，咁嗰啲啦吓，大坏人咁啊。 就算在內地劇裏面，佢《甄嬛傳》嗰啲，佢就算壞，最後個角色係變咗壞，佢係由好人開始，跟住之後就喺呢個圈裏面生來長嗰度，佢逐漸為咗生存而變壞啫，都係咁。但一開頭已經係咁咧，就好少見真係。 就少啲啦，即係呢個就雷諾式嘅處理啦，即係佢成日係一個貪官，咁但係就但係佢哋都係要洗一洗白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佢衰曬，咁其實佢都講緊一個地下秩序。即係管理到地下秩序咁呢樣嘢啦，咁即係其實都有一班 係冇佢喺度其實係更亂嘅，咁所以有一班嘅叫做江湖人士嗰樣嘢，其實反而係好幫佢嘅，因為佢都知道其實係要咁嘅，咁但係你而家你從一個最高嘅管事睇落嚟咧，就會覺得有問題啦，即係佢哋哇冇搞錯打龍通嘅咁樣，咁但係你實在睇下啲特務機關唔通又好乾淨嘅咩，係咪？咁所以就即係你呢度佢哋講到佢似係特務頭子仲多啲，其實。因為佢哋仲要即係處理呢啲情報好多嘢㗎嘛，係囉。咁佢係真係淨係講佢話貪下錢喎，即係佢其實佢唔只係雷諾嚟㗎喎，如果呢度嘅話， 佢軍機處咁好多嘢佢都係要向佢上報㗎嘛，下面。 係呀，佢基本上係特務投資啦，嚴格嚟講，如果係咁，因為嗰啲人買嘅都係賣情報㗎嘛，係咪？ 係呀，係 呀。仲唔係？係囉。咁所以佢就咁樣處理啦，係囉。咁馬仔覺唔覺得即係華人圈子其實一般係好少講呢啲人做主角嘅。 江湖片嘅喎，如果係你話其餘就好少嘅、 啊。即係江湖片即係講黑社會嗰啲係咪 呢方面嗰陣時就好興即係變曬主角嗰陣時就會洗白㗎喎要佢哋。 嗯。 即係古惑仔嗰啲係嘛。 古惑仔直情系啦，又唔走粉，又唔贩毒，乜都唔做嘅，佢基本上做代客泊车嘅啫。我谂净系， 啊，同埋打交咯， 就系收下保护费咁啦。 即系唔系？如果你话跟翻， 系嗰啲唔系保护费咁难听嘅，即系嗰啲系啲即系查钱嚟嘅啫。 管理费 啦，系啦，即系佢系管理公司，咁有人嚟即系嚟搞事，我哋其实系食 Q 嚟嘅。 系啦， 即系食 Q 要收。实 Q 要收钱都正常噶嘛，系咪先？你请个实 Q 都要收钱噶，咁佢又保你嗰度，即系唔系话佢喺度搞事，就叫你俾钱佢，佢就唔嚟搞事，佢真系保护你嘅。佢讲到佢系搞事嗰啲系东英啊，嗰啲第啲人 系讲到差香咁嘅， 佢系保卫者嚟嘅，基本上系啦。 不过你话如果讲古惑仔就电影可能有好多冇讲啦，咁就如果。漫畫嗰度會講翻佢哋個財政收入喺邊嘅，十二家啲人佢都有唔少嘅生意噶啦，例如有啲開夜總會啊，十三會嘅就富蘭街嗰啲雞竇咯， 嗯， 如此類嘅都有嘅。 咁陳浩南本身咧，我唔理其他人啦，陳浩南本身咧， 呢個酒吧好似係酒吧咯，嗰啲收陀地啊都係。 都係正確嘅。 咁即係成個紅興係唔掂毒嘅，真係，即係喺漫畫都真係嘅。 是 咁點樣可以搵到錢嘅呢 咪呢啲王有賭有賭有王㗎嘛三飯㗎嘛係咪先可以外圍啊走私啊。 佢賭係咪意思開呢、這個歡樂天地嗰啲呀 外圍馬嗰啲呀嗰啲。 歡樂天地嗰啲阿婆都係入銀仔搵推銀仔呀嗰啲係咪 喔嗰啲壓錢嘅嗰啲。 是不是那些啊我不知道啊是 外圍馬 是 外圍馬 是不是你這樣應該黑米啊你紅興是 外圍馬啦雞竇啦是啦那些啦。 即那些是沒辦法的。 那些是犯法的不過不是販毒的嘛販毒可能他覺得。 所以我完全是不明白啊即是為什麼他的電影就成日用販毒就作為一個最大惡極但是其他就沒什麼問題的那為什麼呢我唔係好明啊！ 我唔知係咪因為教父啦，教父係咁佢照跟嘅啫嘛，佢都唔知點解寫嗰、那個可能。 係啊，即係而家香港嘅片通常都係用咗販唔販毒作為佢個集團係正啊定係邪嘅分別，係啊，即係好似販毒嗰邊咧，嗰啲就一定係衰人嚟嘅、壞人嚟嘅嚇，係佢哋只不過係開下雞竇同做下外圍啫嘛，係嘛？所以佢哋係好人嚟嘅咁啦，係咯。 陀地啫嘛， 係啊。 走下 先，轮下车， 咩？吸烟，偷下车，偷车有冇我唔知。 系咯，我揸人放火都系佢哋逼我哋嘅啫。系咯，唔系我唔知。 周曹新就嚟做嗰辑都系噶喎， 系都系咁嘅， 都系主角嗰、那个佢哋添人个阿头系。 挂 仔唔掂，佢哋全部都挂仔嘅。其实嗰啲主角头啲坏人都系，不过佢嗰对人个阿头系唔掂毒品噶嘛。 嗯，即系连周曹都而家变咗咁啊？ 唔系而家嘅，好耐嘅。 系，咁呢一辑都漫画都好耐，即系而家会做动画啫。 系啊， 都系咁啦 ，OK。咁啊，咁所以喺呢啲亞洲人咧，甚至乎你會好其實膠膠地嘅，即係你都係咧，即係你就算嗱，其實當然啦，之前咧就唔會用壞人做主角添啦，電視劇嚇，咁會用咧都少噶啦，都已經少啊。咁但係都咧去唔到外國人咁咧，佢直情個主角可以係一個壞人嚟嘅，點樣壞人法咧？吸血殭屍 係 啊 ，Phantom 即個性微影，咩好人嚟嘅啫？殺人佢唔係鬼嘅，都變態殺人魔嚟嘅，基本上嚇嚇，咁唔係咩？佢除咗同個女主角嗰條愛情線，你覺得可歌可泣之外，其實佢本身係變態殺人狂嚟噶嘛？咁你睇下食人醫生係嘛 ？Silent of the Lamb， 喂，佢除咗唔知點解會幫阿朱莉科士打之外，佢其他人係殺噶喎，佢 冇 絕對唔係好人，佢絕對唔係好人嚟噶喎嚇。不過佢壞得嚟咧，佢有型啫嘛，係嘛？ 冇錯。 系啊，咁其实你见到外国咧，佢哋系唔会避忌嘅，佢坏人咪坏人咯，唔得噶。嗱，咁嗰时嗰套咩绝命毒师系嘛？ 哦，系美剧。 喂，你嗰啲系咩好人咧？唔系好人嚟噶，系咪？ 贩毒啊，黑帮。 唔系，即系你系有啲主角系直情摆明佢系坏人嚟嘅。咁但係人哋係有呢啲劇種㗎喎，即係可以講呢啲人做主角，咁亦都係描寫呢啲人嘅一啲嘅心境心態，咁亦都係成為啲大作品㗎喎，即係如果你寫得好啦，咁但係好多時你寫得唔好你都唔會寫呢啲嘅，咁人哋係有呢個空間去玩，咁甚至乎我哋叫嗰啲即係例如吸血殭屍，其實你係當怪物片㗎嘛，即係其實我就覺得呢佢哋呢啲壞人已經去到怪物級㗎，其實你可以當呢食人醫生同吸血殭屍其實是一樣的，即係其實佢都係一隻怪物嚟㗎嘛。咁同埋佢哋都係有嗰種 Beauty and the Beast 嘅套路，就係咧，佢唔知點解咧，唯獨對個女主角好好嘅喎。好奇怪喎呢一件事，即係同我哋今個禮拜講嗰套 True Dare 都係喎，即係唔知點解成日整啲咧一隻谷嗰只明明惡魔啊，成日整啲一個女主角嘅明明你 Dare 但係啲人就做啲嘢傷害自己嘛，佢又 Dare 佢有仔食嘅 嚇， 係啊。仲 NTR 啊，自己個 friend 條仔啊，咁一益佢，咁啊整佢嘅喎，咁你就唔明白咧，就係 OK， 咁佢即係將個浪漫嗰樣嘢加咗上去之後咧，原來佢就可以講一個窮兇極惡嘅一隻怪物嘅級數嘅壞人，咁人哋係冇問題嘅，人哋仲話好好睇嘅，係就點解咧？點解去到即係其實日本都唔係冇嘅，都有嘅，咁但係去到。即係華人圈子就真係冇啦，我就覺得真係應該係冇啦。咁變咗你就算講個原本係歷史上係華人嘅人做主角，佢都要將佢某程度上洗白啊，某程度要講到佢都唔係絕對邪惡，佢可能都係一個合道咁樣嘅啫。其實要講到係，只不過你外邊人唔明白，你咪覺得佢係華人咯，你咪覺得佢係偷嘢啊，或者係咩啊？咁其實佢係一個牙刷嚟嘅嚇，嗰啲啊嘛。嗰啲啊嘛，咁或者你为明明雷诺地搞错啊，大佬吓，咁四大探长咁你仲讲到咁，其实喂贪官嚟噶，批都明系嘛，咁但系佢又唔系嘅，你拍出嚟讲到佢就系、是、其实系控制紧成个地下秩序啊，即系冇咗佢哋咧，其实系更加乱啊，咁永远都要咁嘅吓，系啊，唔知有冇留意到呢样嘢吓，咁即系话华人咧，其实佢哋接受唔到啊。即係一個絕對壞人嘅呢種設定嘅，即係你拍唔到咩絕命毒師呢啲嘢出嚟嘅。係。係啊，你要俾好多行動理由佢嘅，你唔可以話佢根本就變態啊，佢根本就中意食人啊，咁你唔可以咁講嘅。咁佢你又覺得佢係壞人嚟嘅，你要俾到點解佢食人，你都俾到好有理由佢嘅。點解佢食人呢？嚇、啊，哦，因為佢以前誒喺雪山失事嚇嚇，咁、食過人，食過人之後食過翻尋味喎即係你都要安個理由嘅，你明唔明？即係你唔可以怪佢嘅，其實佢都係有某個原因，所以佢食人嘅啫，咁樣嘅喎。但你唔可以話佢咪變態嘅咯，就唔得嘅咩？嚇唔得就係唔得咯。即係你要好能夠令到啲觀眾咧可以理解同埋可以接受到佢嘅咁樣嚇。咁到底係編劇啲人教啊？係到底係啲觀眾係教咧？我唔知啊，大家覺得阿馬仔覺得咧？ 啲道德观嘅问题嘅， 道德观啊嘛，咁我哋开场嗰阵已经讲咗啦，其实佢哋政治明明政治故事嗰啲当伦理故事啊嘛，其实咪就系呢个原因咯，因为其实佢系乜嘢佢都要用伦理嚟去谂嘅时候，咁呢啲啊直情系穷凶极恶嘅怪物嚟嘅， 点即系点可以我就睇佢做主角啊咁。咁但系佢哋睇啲西剧啊，或者睇嗰啲西片嗰啲，佢又唔会咁谂噶。点解咧？ 双重标准噶，其实会 双重标准。咁即系我讲个鬼佬就得嘅，个鬼佬系怪物系恐极恶系就 OK 嘅， 有少少系咁嘅。其实我觉得， 哦，咁样。 会有嘅，其实 定系因为嗰套片大到佢又可以压到佢唔去用佢呢套思想去谂咧。 佢始终都系睇翻华人嘅话，佢会用翻自己嘅标准嘅，睇鬼佬又会用翻第二个标准嘅，一向都有双重标准，即系等于 咁。其实呢样嘢咪就系因为佢有个压倒性嘅嘢，令到佢啊去说服咗佢咯。 咁实有啊，本身 系嘛。即系你拍个龙影侠出嚟，我咪话啫，咁咪垃圾系嘛？但你拍个美国队长就唔系，有咩唔同咧？其实 都系睇下咪边度制造啊？ 咁中国超人都同无面超人又争几多咧？咁李修贤，你熟悉啲啊？定滕光宏你熟悉啲？咁点解接受唔到李修贤咧变身成为呢个中国超人咧？冇，唔得咪就唔得咯，唔得咁我当然认系因为佢唔够。大啦，我覺得主要係因為呢、這個。如果呢一你講到呢一度就係、是，係咯，即係如果你呢個中國超人係震驚全球嘅，打咗出嚟 ，OK， 哇！日本仔睇完都話，哇，犀利啊，仲拍得好睇我無面超人啊，哇！鬼佬睇完，哇，勁過我哋啲復仇者啊，咁佢又唔係咁講噶咯，佢又可能覺得，哇，係啊，我哋香港之光啊咁嘅咯，係咪會唔會係咁啊？ 一定， 一定係咁嘅，其實 即如果中國超人可以攞到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咁又唔同嘅咯喎，係嘛？ 咁、哦、一定唔掂啦！以後、啊、大把四川超人、乜乜超人出曬嚟啊！ 唔係啊，而家都有㗎，你唔使嗰有啊，而家都有啊，神奇女俠啊！ 哇，嗰、那個咁嘅嘢， 嗰個犀利啊！精靈的後裔，啊、一陣講啊，唔係咧，不如而家講埋啦，唔爭在啦，嗰啲都係。即係佢話項羽嘅後人，咁大家就話咁啊，即係項少龍嘅後人啦。 項大麗啊， 咁項少龍又未來翻去喎、啊？咦，咁會唔會喺現代搞一搞亂倫咧？我就話 拗曬頭滴曬汗。 即其實項少龍就係、是、呢個神俠嗰個阿 Travis 啊嘛。 嗯。 原來就係佢自己祖先啊嘛。係。係咪咁啊？即係項羽其實又係佢個仔啊嘛。 诶， 系嘛未来战士啊嘛，系嘛得唔得？ 你好巧啊又， 好巧系嘛，佢都谂唔到啊。 系啊， 打个电话俾我哋就唔使咁交啦，套剧系嘛。 冇错啊， 啱唔啱啊？ 系啊系啊。 咁啊 ，anyway， 咁啊，即系话诶，其实即系点啊？即系话其实系因为嗰样嘢要有翻咁大，咁你就可以收复咗嚟嘅。即系你哇，成个咩 musical 啊，音乐剧、啊，全球系嘛？个个都有嗰度叫做 Phantom of the Opera 啊，佢而家唔会介意里边咩 Phantom 系咩杀人魔啊呢啲嘢。其实你睇呢个歌星未影嘅时候，你又唔好谂系咩杀人魔噶、啊，系嘛？ 嗯， 系嘛？即系可能如果你开套剧叫做 Jack the Ripper， 你又唔会觉得佢系杀人魔噶、啊，系、 嗯、 又讲到佢好浪漫啊，又同个女主角系好啊咁啊，跟你又唔觉噶，系嘛？你唔會覺得佢平時殺啲妓女啊，啲咩變態啊嘛，挖曬啲內臟出嚟咁啊嚇， 有時都可能，有時都可能睇下樣嘅，真係你的樣子如何係咪先？ 樣冇啊，咁 Phantom 爛面喎，點樣咩意思？ 有啲其實你個樣好啲，咁樣啲人咧 Phantom 佢又特別啲啦、 啊， 其他嗰啲。 唔好，你嗰集怪物片唔好样噶，大佬你睇下嗱，你 Beauty and the Beast 最奇怪佢哋就话啦，佢哋中意佢 The Beast 嗰个样，唔中意变翻王子个样噶。 哦， 系 啊， 佢话佢做咩变翻人，即系我就唔中意啦。啲女话我佢系只怪物嗰阵好睇啲咁样，佢哋就系中意佢系怪物嗰阵个状态。 啊！ 就系讲嘢好，佢真系好得人惊嘅，哇！咁样嘅，即系会咁。咁佢就系 enjoy 嗰种，即系随时系咪佢个女主角都会冇命啊？咁嗰种感觉啊？ 哦， 唔系你喺现实上咧，即系你唔坏咧，就 即其實咧，你壞嘅人先多人中意嘅 ，OK？ 即係你如果現實嘅話 ，OK？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老呢句老。 即如果你係好人啊，調到飲衰都唔掂，人哋講係戇誇嘅啫 ，OK？ 你好人卡咯，俾你 嚇咩啊？ 俾好人卡啊嘛， 俾好人卡係啦，俾好人卡。 要啊，誒仲要咩啊？呢個有句意義就唔調唔到啊，遲早幫襯藥材鋪啊嘛。 去咯，去咯，梗系嫖到飲衰齊好過你去玩高達噶，係咪先？係嘛？ 呢個你打機又話你毒啊啊！ 係啊，嫖到飲衰冇問題嘅喎，係咪？嗰啲平時都唔睇波嗰啲，咁話啊世界盃啊賭波，佢有冇話 stop 你嘅？有冇話叫你唔好睇咁多啊？唔好賭咁多，你聽過未？除非佢赌到倾家荡产，屋企黑米咁啊，梗系啦。但系你又唔系，佢又未至于。不过佢都使唔少噶，每个月咁喺呢度，但系又未至于黑米嘅。你会唔会 stop 嘅？唔会噶喎。但系如果你嗰啲钱去咗买木高达，你就会 stop 佢啦。 系，系咪空间太？ 佢会问你啦。嗰两只 CP 零一嚟嘅啫，点解买两盒啊？咁样。咁你又理得我点解买两盒啫？咁我大摩买三只关你咩事啫？咁你得唔得啊？我想储齐黑色三连星，我解释你都唔明㗎啦，係咪？我话呢个 GP01 其实係一款砌两款㗎，其实佢有地上型同宇宙型，你都唔知我讲咩啦。咁你但你会唔会赌波啫？你问佢点解你会买曼联唔买另外嗰、那个？点解你会赌佢三比四唔赌佢二比一呢？係咪？个老公即刻同佢讲 shut up bullshit 咁啦，係咪？ 不过结果通常都是输死， 输死佢。你唔会理噶，你唔会问噶，因为其实赢又点，输又点啫？佢其实一个娱乐嚟噶啫嘛，系嘛？同班 friend 去睇，跟住落下注，赢咪赢，输咪输咯，赢紧嘅咩？就算你买乜嘢都好，都唔一定会赢嘅，会点噶啦？咁佢都系 我都随意，你 都睇得到啦。落本嘅啫，啱唔啱啊？咁你会唔会太多意见咧？系嘛？诶、哎，都话噶啦，冇买呢队啊咩？佢哋会唔会啊？我又唔见人啲老婆会咁讲噶，又唔会讲噶。咁啊，哦，咁啊输咪输咯，咁啊赢紧嘅咩？咁啊赌啊有赢有输啊，系咪先？会唔会话质问啊？都头先唔买咩？会唔会咁样计较噶？唔会噶，但系你买嗰只玩具咧，佢就会啦。系嘛？卖到钱嗰只 Hot Toys， 佢就会问你啦。点解唔买多两只啊？ 系啊， 吓？ 系啊，佢话你点解唔买多两只？因为嗰只搵到钱噶嘛，咁啊只嗰只高达咧，个高达搵唔到钱啊，做咩买两只啊？好多资格噶喎。 啊，当只高达炒起咗嗰阵时候啊，点解唔买多三只咁啊？ 你点解唔买几箱？咁而家你买佢买，你玩佢玩，佢都好多意见啊。但系你唔会噶，调到饮衰呢件事，佢唔会噶。OK， 佢唔会问你咧，点解拣嗰个一流一凤，唔拣另外嗰个噶嘛？是吧是吧他为什么不回来搞他嘛他不会问的。 他就你都不会知 道啦。啊、不是、啊、有些知道的。 就是不是特例呢我不清楚啦。 不是特例啊你啊这个就不是什么特例总之你家境的啫这个讲 ,ok? 如果你有回咁上下钱呢就不会过问的话给你听。但如果你再有多一点呢你取埋回来做二拉三拉四拉十拉都仲得。 啊、好似某个啊又嚟闻到棺材香嘅有钱佬咁啊， 唔系大把啦，呢啲例子大家应该听唔到啊，通街都系啦，系咪？即系呢个系睇你家境嘅啫，你普通人你梗系掂乜都死啦，系咪？你有钱少少或者搵多啲个环境好啲，咁最紧要就系嗰个老婆就唔搵噶嘛，嗰啲系属于唔系佢都系女强人嘅啲嘛，哦佢冇佢坐喺屋企，佢负责使钱嘅啫，佢理得你啫。是吧你不要带啲人回来就得啦我理得你出面去边啦吓。咪咁系咁我讲现实就系咁简单。 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啊。我同你讲系知嘅。我可以话俾你系知嘅。唔系唔知嘅。知都唔理因为其实好现实、啊、真系 ,ok? 即系等于你做嗰啲而家个做嗰啲皇帝嗰啲妃嫔咁你 care 唔 care 佢收多幾個即係而家你話佢好似公心計咁佢話佢接受唔到咩同人分享即係同佢其他女人分享個老公喂有冇搞錯呀佢唐朝喎、 啊。係呀、啊。 吓，清朝都唔会有呢个谂法，或唐朝有呢个谂法？ 系， 佢会有一个一夫一妻嘅谂法，佢信耶稣噶？因为呢一个一夫一妻嘅谂法系直接由呢、這个吓，即系呢个耶教传入嚟噶嘛？ 嗰阵时就唐朝啊，你睇武则天啦，都系老豆掂完，跟住之后个女唔系个仔再接收噶嘛？ 吓、 啊，系啊， 咁驱风啊？ 咁啊，大佢六年嘅啫。阿边个唔知六年定四年啦？阿武则天大过李治就 系嘛？ 唔知六年定四年咁多嘅啫。咁就有啲人中意玩御姐噶嘛？ 哦，咁样嘅。我谂呢个唔系中意与否系嘛？系佢个制度嚟噶系嘛？ 咁就 总之嗰时咧会接收系有嘅。有啲咩輕鬆帝級啊啲咁嘅嘢噶嘛？咁輕鬆帝級就唔止係嗰啲家產或者係個皇位嘅喎，係連嗰啲老婆都帝級嘅，以前好得意，係真嘅喎。係啊，即係話咧，佢話即係代個阿哥啊，要照顧嗰阿嫂啊，咁照顧阿嫂嘅意思係搞埋嘅喎。因為你阿嫂都有第啲有好多需要噶嘛，除咗食飯之外， 哇！真係辛苦曬咯。 是啦，所以以前呢就原来冇咩勾二嫂呢个概念嘅，直情你要帮佢啃埋，係啦。咁所以你啲阿哥娶个边个做阿老婆呢，你真係都关你事嘅，因为随时你要递及㗎。喂大佬，呢件我接受唔到喎，第时万一你有咩医药我啃唔落喎，咁你要出下声嘅，以前原来。 即系做啲，你 话呢个好啲喎，呢个我两兄弟都接受到喎，喂呢个啊不如咁系嘛，系咯吓咩话？ 临走之前要休咗嗰个唔啱使嗰个， 系嘛哥？你临死最紧要嗰件事就唔该你休咗嗰个阿嫂，我啃唔落噶嘛，系咪咁样？要搞多个手续先啊嘛，咁我唔知啦，即系以前嘅制度就同我哋好唔一样嘅，咁就唔會有啲咩覺得話咩不能夠同人哋分享一個老公呢啲，就係好奇怪嘅諗法嚟嘅。因為你尤其是嫁入皇宮，你根本個諗法你都唔係話一般嘅婚，即、就、係、是、一個結婚嗰種概念嚟㗎啦。其實你都係 咁啊， 係啦，政治婚姻啦，即係其實你嫁入豪門啊。即係嫁入豪門啊！所謂嗰啲成日嗰啲明星仔咪好想嫁入豪門嘅，其實你都唔好當你係正常結婚啦。你唔會咁諗，你好天真咯、啊。你入到去其實你都係生仔機器嚟嘅啫嘛。你生到啦，咁你咪有大利是啦。第一同埋第時啊，繼承者你係嗰個繼承者個媽嚟噶嘛。咁你走得去邊啦、啊？你即係你嗰份係嘛？哦，但係如果你話你冇，咁事實上啊真係差啲㗎，或者你生女真係差啲㗎，咁一定係咁㗎啦。即係而家呢樣嘢，你就算喺啲有錢嘅家庭都體現到呢樣嘢。你唔好話皇，即係唔需要話以前嘅皇室皇宮呢啲。 第一個仔最值錢。 嗱，總之呢啲嘢，你而家現代其實係依然係有嘅。你從嗰啲即係啲即係好有錢嗰啲家庭，你睇到嘅呢啲嘢。即係其他人係點樣擦鞋法啊？咁你就睇到以前嘅宮廷其實係點樣嘅嚇？呢啲係一啲比較大啲嘅公司，你都會見到呢啲咁嘅，即係咁嘅狀況嘅嚇。呢啲啊，其實呢啲大老闆咪即係皇帝咁啫嘛。你睇到嘅，即係嗰啲皇親國戚咪喺度作威作福啊，明明冇料到，但係佢又可以霸住個幾游水嘅位啊，跟住佢又可以隨便叫一啲親戚朋友又入嚟做啊。咁其實嗰啲人冇料到嘅嚇，直情誒瀨曬嘢啊出邊嚇，咁啊咁，但係佢又可以入嚟做啊，係嘛？买晒嘢，自己就嚟咪应该话争啲自己家族生意都获咗嗰个都可以做特首啦，系咪？ 系啊， 啱唔啱啊？系啊，咁你呢啲系完全系咁嘅啫嘛，咁你冇办法噶，呢啲就系咁啦，现实就系咁啦，即系我觉得呢个亦都唔系就系中国人系咁嘅吓，不中国人特别严重啫吓，系咯， 系啊， 道道都有嘅，呢个道路都有。好啦，咁啊好啦，咁啊马仔讲啊，或者冇乜点讲啊。 冇喎、啊，其實因為個道德觀好似即係華人，佢始終覺得係一定係佢做好事，我先最想睇佢嗰個故事。 係啊， 係咯，即係如果佢故事係壞嘅，佢始終即係佢如果係大家都係華人睇翻華人故仔，佢又唔會覺得係佢即係覺得點會睇埋啲咁嘅嘢。 係咪因為華人係啲偽善嘅人咧？ 系咪好讲表面啫？其实 是不是 因為佢呢班你話佢呢班觀眾，如果佢自己係一個好天真，佢真係自己係好天真、好善良嘅人，你就唔出奇啊，因為佢可能佢唔想睇啲壞人當道。咁但係你好明顯睇咗班人自己仲奸過套戲入邊啲人嘅喎，其實 都有啊。 咁其實只不過係佢哋自己偽善，所以先至係佢可能佢就唔想即係睇呢啲咯。是吧 有可能有 比较表面啲咧，佢唔想有呢啲咁嘅嘢咯， 系嘛？你越系黑暗嘅个现实，咁其实你就希望啲戏其实就唔好讲呢啲嘢嘛， 正常啊， 系嘛？咁你嗰个国家其实罪案率都唔系好高嘅，吓，即系而家罪案率梗有噶啦，唔会零嘅，吓，零可以解散差馆啦，吓，咁你反而咧就可以拍好多啲咩国定杀戮日啊，系嘛？即系又讲到啲政府好有阴谋啊！是吧，因為其實佢唔知有冇啦，其實但係佢相對其實係透明㗎嘛。相對呀、啊、相對就係透明㗎嘛。咁佢咪講到佢好多黑幕囉，咁就因為其實佢唔係咁差，係咪？係。咁你就喺另外一邊嘅地方呢，就有第二啲地方，就係本身裏面你唔知佢搞乜㗎嘛，就係、是、透明度好低㗎嘛。咁你又拍啲咁嘅讲啲咁嘅政府阴谋啦，咁你会唔会咁啱俾佢讲中咗佢件真实嗰样嘢咧？就系、是、会唔会咧？咁你又讲啲人好贪啦，贪官啦，系嘛？哇！即系警队里边有黑警啦，咁有咩问题咧？其实戏剧，因为你讲中咗个真实啊嘛， 系嘛？ 即系如果啊美国政府后边系外星人控制。或者呢、這個英國皇室其實佢哋係蜥蜴人嚟嘅，扮人嘅啫。如果呢個係真嘅話，佢會唔會俾你拍嗰啲 V 啊嗰啲咁嘅劇咧？或者拍啲咁嘅科幻片，會講佢後面其實係外星人咧？ 嗯，未必唔會嘅。咁就但係好大力咁宣傳呢啲係假嘅啫，哈哈哈咁樣就算㗎啦，俾你拍。 佢、唔需要宣傳佢係假㗎，佢有咩？佢冇啊。佢冇宣傳係假喎， 直情唔俾你拍嘅有啲就有啲國家一啲啲國家做法啦。 如果你真係講中嘅，佢唔會俾你拍嘅 ，OK？ 係 拍咗都。 但係你嗰樣嘢擺明就係誇張到大家都係睇完係一個戲嚟嘅啫嘛，即係你真係相信嗰班政要其實個真身係蜥蜴人嚟嘅，你真係相信嘅，你真係相信個美國政府後面係外星人控制嘅，你真係相信？你真係相信你就睇下醫生啦 ,ok? 咁大家都係其實睇戲咁睇，睇完咪嘩好正呀、啊、好話好好好好睇呀、啊、好陰謀論呀、啊、咁人哋就唔係當真嘅 ,ok? 冇人當真嘅，大家都係當玩嘅啫，即係只不過大家玩得好認真呀、啊、其實係即係等於鬼佬玩 RPG, 穿埋嗰啲衫去玩，甚至乎有真人 RPG 出埋嚟真係攞把劍嚟打，咁佢哋咪傻嘅，佢哋咪真係以為嗰樣嘢係真，佢唔係，佢真係玩得好認真啫。啊！呢样嘢系唔同嘅，啊！大家都知嗰样嘢系假嘅嘛。咁但系如果你嗰样嘢原来某程度上系触及咗一啲真实嘅时候，就算美国政府都唔会俾你拍嘅。我同你讲啊，即系如果你有套戏咁啱讲穿咗一个不为人知嘅一个秘密，你上唔到画嘅。我觉得应该会系咁嘅。咁你而家睇到咁多嗰啲咁嘅阴谋论电影啊嗰啲咁佢哋成日 bullshit 就话嗰啲戏揭发咗啲真相啊，如果呢啲系真系真正嘅真相，你觉得佢会俾你上画？你用下脑谂下。咁点解我哋呢边冇咧？咁你睇下我咪一样啫嘛，咪真系因为你真系讲中咗。系咪？是不是真的有很多黑警啊，真的很多这些东西的嘛，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贪污的嘛，事实上是不是是的。即奇怪就是你又有讲打贪的，那如果你讲打贪，那是不是理论上我拍一些讲他捉贪官的应该是 OK 的，应该很配合你政策的。为什么这戏他又不想你拍一些这些东西的呢？又不可以讲一些他人是坏人的呢？咁你咪自己諗下囉。 大佬佢哋成日都拍到全世界都係貪嘅，淨係得個主角係好嘅，咁咪佢拉嘢囉，拍咁反映現實。 嗱冇錯啦，咁所以就話我哋個分析呢，就覺得呢其實因為連班觀眾其實都知道其實現實係好多黑暗。咁 咁就係佢哋睇劇嗰陣咧，其實佢係想逃離嗰樣嘢啊嘛。 嗯。 係嘛？我就出邊已經咁黑啦，我入嚟睇套劇都咁黑，我套劇我唔該你俾翻少少開心同光明我啦，係嘛？咁所以裏邊啲人咪要好交啊，好孝順啊，好即係爭產都仲會講下感情啊咁嚇。是明明正事你殺我殺你，但是竟然會講啲好交嘅嘢啦，係咩咩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啊，或者你對人好人哋一定會對返你好啊，呢啲嘩呢啲連三歲細路仔啊你都唔會信嘅嘢。咁會唔會係關呢樣嘢事呢？就因為其實大家唔係大家蠢啊，其實大家太醒啊，醒到呢你佢自己都唔會白得過你講緊嗰啲人，都唔會白得過和珅，咁所以佢就唔想喺啲戲劇度即係睇到呢啲嘢，或者大家去講呢啲嘢，因為係其實呢啲嘢要暗瓦底做，但唔可以講出嚟，係咪咁咧？ 即係可能其實見到嗰個係自己，其實佢最討厭嘅就係自己嘅陰暗言，你將陰暗言 擺咗喺度。佢唔係討厭嘅，佢冇討厭自己，即係總之就係呢啲嘢咧就唔可以喺台面講嘅，佢哋認為。 有機會 即等於你的父母不會跟啲細路講啲性教育一樣啫嘛。咁如果佢冇呢樣嘢，就唔會有個仔女啦，係咪？ 係， 即佢嘅地位，其實係一種心理嘅反射嚟嘅。 即可能係呢個中國受呢個儒家思想太過深啦，嗰啲毒真係嗰種偽善嘅毒。幾千年都抹唔到啦。 咁、我又唔覺得係關儒家思想事㗎喎，點解偽善係關儒家事呢？點解個個都咁賴嘅呢？其實關咩事？你要偽善嘅話，你信耶穌都好多㗎，同佢講。 呢個鬼佬嘅就用耶穌啦，但係中國 嘅都係。唔係呀，即係你耶穌嗰邊咁，佢都有講嗰啲咩法利賽人㗎嘛，即係呢名偽善嘅人㗎嘛。即係其實係即唔關事㗎，你偽善唔關佢嗰個宗教或者文化事㗎，其實佢係偽善，佢咪就偽善囉。因為佢需要偽善嚟去維持呀。 係。 即你能唔能夠話呢個局嚟㗎嘛，即係當有啲人係咁蠢㗎，明明係個局嚟，佢講埋俾人聽㗎。即有某啲而家啲傳銷嗰啲咧，即係我成親耳聽過。喂，我呃你，你呃人嘅啫嘛。你幫我呃一次，咁你咪跟住咪一齊呃其他人咯。佢講埋出嚟嘅喎，講埋出口嘅喎。 依家真係啊！ 咁你而家你唔係氹咗人入局嘅咩？點解你會講個真相出嚟嘅？即係點啊？即係你去氹人哋祈福黨啊嘛？你講明俾佢聽嗰個師傅流嘅咁。我摆明而家嚟坤你噶，不过我坤你时咯，你咪再坤你个 friend 咯。 即某个政党啊，流传一啲录音出嚟就话嗱，你喺出边叫啲助选团，咁就同人讲就系话嗱，你咁讲啦，咁就跟住之后咧，嗱，我知道呢一套你哋唔信噶啦，但系出我哋要嘅系票，我哋要嘅系赢啊，系咪入咪你讲嘅咪讲咯，呃咗佢哋啲票，咁我哋咪上咗嚟咯啊。到時最後對驗唔到嘅，使佢哋死啦！佢哋嗰啲港豬嚟噶嘛，留一啲錄音出嚟啊，大佬，咁都有人信。 嗱，即係其實咧，中國人咧係靠集體大話嚟去生存嘅。 係啱，冇錯。 O K， 其實出嚟揾食班師傅都係靠集體大話嚟生存嘅。 係。 其實咧係，其實咧個個喺嗰個窩入邊人咧。糖水滾糖漁嘛，其實大家是知道呢是假的呢一件事。但是為什麼大家明知是假，但是又大家去唱和講到是真的呢？喂，因為大家就是要這樣才找到食的嘛，明白嗎？ 是。 明白嗎？明白嗎？明你就明白為什麼靈異節目是會這麼受歡迎了。 是。還有很多陰謀論啊那些啊。 其實很多人打電話上去的人呢是作故事的。其实听主持嗰个人又知嘅，听嘅听众都知嘅，打上嗰人本人就更加系知啦，个古仔佢作噶嘛。点解大家都会哇呀哇好惊啊哇乜？因为你要咁先搵到食嘅，明未啊？ 咁其實咧喺每一個層面咧，其實都一樣嘅啫。其實你中國人就好中意係靠呢個集體大話嚟去即係嚟去運作嘅啲嘢係。咁所以咧，你表面上嗰樣嘢咧，你一定唔可以篤爆嘅。呢、這個亦都係咧，點解啲人咁憎我哋穿橋嘅原因？我同大家講，其實穿橋咧，某程度上個概念咧，佢都係同佢呢個概念係一致嘅，就因為佢哋唔可以踢爆一啲嘢喺佢哋平時嘅。即係喺生活上面，因為大家都知嗰個真相嘅，大家講出嚟做咩啫？即係大家講出嚟講個咁白做咩啊？你滾我滾你㗎啦，係咪糖水滾糖魚㗎嘛？呢、這個世界嗱，佢哋認為係咁嘅即係我哋而家唔係認為係咁啦，我認為就係點係點咯，係咪？其實係點係點咯，係咪？咁呢個就係國王的新衣裏面講嘅嘢嘛，就是、你話係點啊？咁你咪嗰個講真話嘅小朋友咯。其實其他人喺度做緊咩？其他人咪就作體大話咯。就是由那个裁缝到个皇帝到那班下面整个城的人其实都是大家讲的一个集体大话嘛。因为这个集体大话是令到个裁缝又找到钱啦。是不是那跟住他下面整班人出来在这里 parade 嘛，就是一个庆祝嘛，就是国王做了一件新衫好靓嘛。那其实就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大话，但是大家不讲出来。是吧，咁呢個咪一個集體大話，因為集體大話令到我哋全部人搵緊食㗎嘛，我點解要踢爆佢呀？唔係呢班人蠢喎，呢班人係聰明喎，係個小朋友天真，係呢個小朋友天真，佢唔知道呢係唔可以咁講嘅。即係當然佢嗰度因為嗰係小朋友，佢係出於天真啦，即係唔係我哋平時講嘅，其實即係話係誠實㗎嘛。即係話大家係要講真相，唔係其實呢個故事最反映到就係集體大話。咁而呢樣嘢咧，就係中國人持之以恆嘅一個生存之道。咁可能就係因為咁咧，大家久而久之都慣咗呢樣嘢嘅。咁你當你睇戲劇嗰陣，其實佢都係屬於一種，佢都會用集體大話嚟去諗啊，呢個套路去諗啊。咁你做咩講到咁白啫？做咩講到啲嘢係同現實咁咧？咁你咪講穿嗰件事咯。系啊，咁你咪要系好假嘅，系啊系啊，嗰个明明系收贪嘅，咁但系你又讲到佢风流倜傥啊，好有型啊，又其实冇佢啊，地下秩序大乱啊，咁佢咪即系会符合啲佢哋嗰个设定咯、啊。我咁样去分析啫，咁我唔知啊，马仔有冇意见？ 冇乜嘅，其实都系睇个人嘅，其实不过华人大 陆唔系个人。呢、這個集體大話是一個整體的行為嚟嘅， 唔係即係話睇嘢嗰陣時嘅意思啊， 睇嘢嗰陣 時嘅，係 即係睇故仔同睇現實嘅分開啦，咁就兩個世界， 唔係點解你頭先話點解你睇外國嘅時候佢冇呢個問題咧？因為嗰係外國啊， 你抽離咯，隔係咯。抽離咗咯，隔離嘅嘢。 即係你話美國政府後面好多陰謀同外星人合作，關我哋中國咩事啫？ 其實唔關我哋事咯。 咁佢咪 OK 囉 ?OK 囉咁咪。 唱死美國俾個總統其實是外星人嚟㗎，其實豬狗不如㗎，咁係咪，其實佢一隻蟲嚟㗎，咁咪 OK 呀、佢係㗎嘛，唔係你係㗎嘛，係咪，嘩其實好黑暗㗎，嘩美國其實咩 FBI 裏面收埋好多檔案㗎，其實嘩其實邊個係金乃迪，其實佢哋殺㗎，咁咪講到好過癮㗎嘛，大家係咪，點解啫，因为呢样嘢系喺你个集体大话以外噶嘛， 系啊。 咁但系其实香港我想睇到咩喎？ 唔系，咁你香港系你系反政府嗰班啊嘛，你反政府嗰班啫，你个政府会唔会想你拍呢啲啊？ 咁啊，政府梗唔会啊， 系嘛？政府会唔会俾你拍呢啲啊？再讲明啲，系嘛？即是你某某某高官或者全部那班人全部都是外星人来的，你夠不夠膽拍這套啊？ 你太假 了。你將 X-File 整個古仔搬下去拍一個中國版，你夠不夠膽？ 你太過假，太過假的，這樣他們不會 OK 的，這樣就太假的。 哇，你覺得 OK 啊？ 我覺得 OK 了，太假就。 你說某個人是一隻小熊維尼都隨時被人拉啊。你說是外星人？你真係 你真係真係大佬，你真係想死呀，真係梗係唔得啦。 一人搞笑個樣啫。 你都唔想過年呀、啊、你今年呀、 啊。邊個因為又唔見啲人話奧巴馬似跳跳虎有事。 咪就奧巴馬冇事囉。 啊、 你明唔明啫？因為我哋係講緊中國人啊，唔係講緊地球人啊。中國人，你話佢點解得呢？就因為佢唔喺佢個 system 入面㗎嘛。咁你話佢係佢踢爆曬佢啲嘢，關你咩事先？冇問題㗎，係咪？咁同埋人哋美國，佢又唔係覺得係踢爆嘅，因為我其實唔係咁㗎嘛。你做同一個議題，你係踢爆啫，即係你拍一個反烏托邦嘅故事。咁美國係咪一個反烏托邦？其實 我唔知道，我表面唔似，表面我睇新聞、啊、我留意到嘅劇集係唔似，我唔知道，因為 美國啲古仔啲科幻片就一日到黑講係反烏托邦嚟嘅、啊、，OK？ 有國定收入，有成，有咩酒店啊，上咗度嚇嚇，有 嗰個你講話題咪斯酒店，香港叫鑽石酒店， 套套劇。套套片都是讲到呢嗰度系烏煙瘴氣，咁系咪事实啦、啊、事实上对好多中国人嚟讲美国就系烏托邦嘛，死都要去啊嘛。 系啊。 系咪点样反烏托邦法啫、啊、你古仔就反、啊、现实就正。系咪咁但系你将反烏托邦呢个题材打落中国做，咁你得唔得我諗嗰套啊咩北京涉嫌系佢早出咋，所以攞奖冇事咋。我驚佢如果佢而家先出，或者早啱啱食正嗰個咩低端人口嗰陣出，佢死梗啊！同你講禁書啊，你信唔信？ 係咩？口中雪不身體很誠實啦、啊。呢、這個一邊就話中國嘅晶片啊手機一定係啊呢、這個可以有幾勁。原來佢用緊 iPhone 講呢啲説話嘅時候 嚇、啊，你唔瀨曬 啊 啊！咁你其實你係要拍戰狼二噶，你唔好鬧啊，冇辦法噶，你呢個國情你係要拍呢啲戲噶嘛，係咪？咁所以你話佢哋揾阿史泰龍拍嗰套已經好勇敢噶啦，咁就因為嗰套啊始終講喺美國，咁變咗你講乜咧都唔太影響嚇。 個黑人 又唔係係啦，個古仔就唔係講緊即係中國啊嘛，咁你講就牽涉到佢有政府陰謀嚇。 仲係好嘅添，嗰個科技，嗰個中國人嘅科技天才，佢要揸住呢一個，揸住呢一個就係揸住呢個呢個專利，就係唔可以將呢個專利落喺鬼佬呢啲壞人手上嚇。 啊，係總之嗰啲陰謀嘢全部係西方啲陰謀啦，係咯， 係啦，壞人全部係好嘅，係啦。 嗯，唔系中国系好，最紧要系 系中国系好，系啦， 即 系 你有中国人系坏蛋咧都得嘅，咁你个别人士啫吓，咁但系中国啊，或者呢个中国军队啊，必定系正义嘅， 系冇错， 系啦，咁一定系咁噶嘛，呢个政治正确嘅设定，咁我觉得都有啲关事嘅吓，咁啊当然啦，你外国文化系主流啦，系嘛，咁佢。个演实力又强啦，咁其实佢哋直接讲坏人系主角，咁佢哋照单全收啫。呢、這个我觉得其实叫做，咁但系你话喺坏人自己重复一次咧，咁有嘅歌星魅影中国中文版系有嘅，不嬲都有噶啦。歌星魅影嘛就系、 是， 其实咪就系张国荣做过嘅其中一个版本，张国荣做过啦。其实嗰套好耐之前噶啦，唔嗰套唔系第一套嚟噶。 打徐维芳啊嘛，嗰、那个叫做系咯、那个导演。 唔即係我意思就係呢個歌星魅影呢個中文版啊，其實係不嬲都有㗎。 夜半歌星啊嘛，馬徐維芳啊嘛。係 咯係咯係咯，係啊。咁只不過大家可能有接觸過，可能就係張國榮做嗰套啦。咁裏面佢都係講到佢係本來靚仔啊，本即係佢唔係講佢話係咩變態㗎喎。即係佢都係毀容啊，咁所以變成咁啊咁。咁其實某程度佢都洗白咗㗎。係。係啊。即係唔係話佢係本身係殺人魔啊啲咁樣啦，係咯，咁唔係冇嘅嚇，唔係冇嘅，咁但係你某程度你要調節咯，即係去到華人嘅時候，咁就好似呢套和珅咁啦，咁你都要好似當雷洛咁寫啦，即係佢係地下秩序嘅皇帝啦，咁冇咗佢其實反而係仲亂啦，係咯，即係雖然你睇佢表面上好似係壞人，咁佢都已經係官啦，咁你啊咁雷洛都係嘅，雷洛都係探長。咁 咁但係即係其實你都明知佢壞事做盡㗎啦，係嘛？咁係就講到到戲一定要講到，其實佢係佢有佢嘅正義咯，佢係一種正義嚟嘅，其實都係。咁一定要咁寫咯，我就覺得即係華人就係係啦。仲未能夠接受到呢啲咁嘅怪物嘅題材啊！咁你睇下上一次呢、這個黃形水你就知啊，幾多人出嚟鬧你就知噶啦，又人獸交又剩咁樣，係咪？咁嗰套戲入面嗰隻嘢除咗係佢係一隻異類之外，佢係壞嘅咩？ 我冇。 咁佢當然佢有咬斷啊，阿張都梳手指嘅，咁但係其實因為佢襲擊佢在先㗎嘛。系啊，佢自卫噶嘛，其实佢做咗啲咩坏事咧？嗰只嘢做咗啲咩坏事？嗰只嘢其实冇做过咩坏事噶，其实佢都系好噶。咁但系咧都接受唔到啦，因为佢外貌衰啊嘛，成个蒙面超人咁嘅样，你明唔明啊？ 诶，你啲嘢， 即系某程度咧，即系我哋觉得蒙面超人同含忍超人好有型啫，我哋觉得啫。但系你比较陶杰，佢就觉得好低俗噶嘛，你明唔明？哇咁样衰系咪先？含蛋超人系咪？喂，佢觉得样衰喎，我老豆嗰句喎，佢觉得样衰喎。嗱咁当然样衰定样好真系好难讲嘅。我哋系自细睇系嘛？咁当然，如果你现实上真系出现一只咁嘅嘢，如果又冇呢套剧嘅话，可能你都吓亲你嘅。即系如果突然间有只咁嘅样嘅，真系外星人系咁嘅样嘅，你面前含蛋超人咁嘅样，可能你都吓一吓噶。 系 会唔会咧？ 有机会有 機會啊，系咪？系咯，我俾你現實無端見到只蒙面超人咁嘅樣嘅嘢，可能你都嚇一嚇過，咁仲唔係怪物？好恐恐怖喎、啊！其實蒙面超人個樣都有棚牙，咁隻眼發光喎、啊，大佬你唔驚啊？係啊，咁呢個只不過係我哋就睇咗呢啲特攝片在先，咁我哋係覺得係喎，呢個係超人咁啫嘛，咁但係可能對好多唔接受嘅人嚟講，佢係好怪嘅個樣，係嘛？係佢唔能夠接受，佢係即係佢覺得一種異類嚟嘅。咁就算你講佢係點樣保護地球都好，佢哋係唔接受，就係、是、唔接受。喺佢哋眼中呢就係人獸交啊！你七星俠做咩溝地球女啊？咁七星俠係唔係人嚟嘅喎？佢唔係上身，唔係淨佢係由個超人幻化成人啊嘛！咁你咪同阿黃形水一樣，佢人樣假嘅啫嘛，扮嘅啫嘛。 係啊， 其實佢係一隻怪物嚟嘅。如果咁講啫，對佢嚟講係一怪物啦，外星人啦。咁有咩唔同呢？其實係冇唔同㗎喎。但即係我意思就係你講呢一種怪物嘅愛情故事，即係 even 係咁呀，其實可能你都未必係接受到㗎。咁佢哋嗰種就要將佢浪漫化到呢係倩女幽魂嘅級數，即係話呢其實佢係鬼又或者妖精，咁而家就唔講得鬼就變咗妖精啦。咁但係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角色，咁你都係借代話佢係一隻鬼係妖精嚟外星，咁佢先得嘅。咁如果佢係徹徹底底係佢係一隻怪物呢，其實佢就係接受唔到嘅。咁因為聶小倩喺原著入面呢，其實佢係唔知點解呢，即係其實佢唔係去咗投胎㗎喎，佢係同阿靈彩神係結咗婚嘅。咁仲生咗幾個仔女㗎喎，即刻生到仔㗎喎。係。佢生出嘅仔女係正常人嚟嘅 ,ok? 咁佢仲要話佢慢慢吸陽氣，吸到一個程度佢變返變返人，冇錯。即係呢啲咧，你係要將嗰件事咧，去將個界線模糊到咧，即係原來人鬼戀咧，戀戀下可以變咗做人嘅喎，嗰只鬼都係，即係係咪入咗籍係嘛？即係入咗籍啊，係申請翻嚟人間移民做翻人咁係嘛？我唔知啊，係啊，係咪呢個概念啊？其實係嘛？即係你老婆，你係人啊嘛，咁娶咗個老娶咗個鬼妻份，鬼妻咪申請入籍咪做翻人咯，攞翻身份證咁咪人咯，係咪咁啊？佢咁諗係嘛？我唔知佢點諗啊，係啊。佢真係當我係另一個種族嘅啫，可能係係啊。咁但另一個種族唔係講緊佢係蜥蜴或者佢係墨魚或者佢係咩嘛，佢都係人嚟嘅啫。佢不過佢係，哦佢係鬼妹，佢係人鬼戀啊嘛，同埋即係我娶咗個鬼妹翻嚟，嚇你表示係鬼妹嚟嘅，係咪？咁而家鬼妹咪入咗我哋香港係咪中國籍？咁佢咪做翻人咯，係嘛？唔係鬼妹咯，係咪？學埋中文咯，係咪？係咯。即我諗佢咁諗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嗰隻嘢係一隻好異類嘅嘢呢，佢係接受唔到嘅。 即係唔係人樣嘅咁就唔得啦。啊，起碼都要係人樣。 我諗唔係個樣咁簡單㗎啦，個樣可以幻化，但係即其實佢唔係人囉，總之。即如果你個界線好明顯嘅，唔好似佢呢個啫咁模糊嘅呢，咁你就唔得啦。 因为妖即系妖咧，其实系另一啲动物变嘅啫嘛。咁既然佢可以变成人咯，咁佢咪同人一样？我理得佢系狐仙嚟定系咩啫？系嘛？咁佢咪当佢咪真系女？系嘛？我理得佢系咩白蛇青蛇啫？我理得佢系咩啫？系嘛？咁总之佢练咗几千年可以变成女咯，咁咪得咯？咁咪即系可以同人一齐咯？佢又冇害佢啊，系啊。咁你係成日調返轉係嗰啲死和尚死道士成日都話不能夠啊人鬼啊咩人妖又唔可以啊咁嗰啲吓。 好似道德 L 咁樣啊。 係啦。咁直情係啦。咁其實即係佢當咗呢班人係迂腐啊八股啊或者係封建嘅制度嘅象徵囉。 嗯。 係囉。咁但係其實係咪咁咁唔知啦你自己諗啦即係所以我咪就係話你喺創作嘅時候呢其实你成日要照顾呢班人嗰啲玻璃心咧，其实好辛苦 嘅，系啊， 即系你好难咧，你写到个好嘅故事出嚟。 但系呢啲先系主流，冇计，唉。 哦，咁唔系嘅，咁而家今时今日咧，即系其实网络发达咧，其实的确唔需要啲古仔要写俾自己人睇嘅。我讲过好多次嘅，即系如果香港系冇市场嘅嘢，你可以直接卖俾鬼佬、日本佬或者好多人嘅。即系其实港产片咧喺向外嘅有好多市场嘅，我讲过噶。 系啊， 唔系一定要俾翻香港人睇噶。其实甚至乎调翻转，你俾内地人睇，可能佢哋都仲接受啲啊。 系啊， 即系其实唔系内地人嘅接受力低噶，内地人观众嘅接受力好高噶。内地系个定时嗰度管理啫，唔系班观众啊嘛。 啱啊。 系啊，班观众接受力非常之强噶。其实你、 啊、 你够胆拍咧，即系你其实香港原有嘅题材咧，佢哋都唔知几想睇。 嗯。 千祈唔好勒住吓，其实可能你拍一套《毒命绝师》香港版，可能佢哋拍烂手掌噶。 嗯。 咁其实亦都唔系话冇嘅。咁嗰时嗰啲奇案嗰啲，嗰时咧都试过啊，好多个即系任达华都做过唔少即系变态嘅角色啦，都系主角嚟噶。咁吴秋生都唔系冇做过啊，咁其实你话唔得咩？咁又唔系唔得噶，系啦，咁点解话即系话唔可以系咁样嘅咩？咁其实都曾经都好受欢迎啦，系咪？ 系，咁啊，黄秋生都攞埋影帝添啦，呢个嗰个人肉叉烧包做变态杀手，系咪先？ 系咯，系啊，人肉叉烧包都唔系最经典啊，伊波拉病毒啊， 系，仲有伊波拉病毒， 唉，真犀利啊，大佬， 近排都有失眠嘅。 咩？上个礼拜先做完嚟啊？ 唔系上个礼拜嗰度有啲似嘅，开头嗰度事物者啊讲过啦，喺节目度系啦， 讲嗰度好嘅，好系啦。啊，咁啊，马仔有冇咩想讲下啦？喂，快啲讲埋佢啦，呢度。 嗯，冇乜咯。如果你话影像嘅， 影像就冇，唔系嘅，唔系一定影像嘅，你中意讲文学都得嘅，系咯。即系有冇到底坏人啊？真系有冇啲系用坏人嚟做主角嘅？你讲真啫。 人真系好似冇乜古仔咁，都点样写都，就算点样衰都写都系好人嚟嘅喺入边。 都认得啦， 全职杀手算唔算咧？如果咁样讲， 全职杀手点解全职杀手系坏人咧？我唔明白。 咪两边都系，都系都系两边都系冇，唔系系冇个好人啫，唔可以话完全坏人啊。两边都唔系好人啦，系咯。 点解咧？点解咧？点解你咁讲咧？ 两个主角都是杀手嚟噶嘛？ 吓、啊，咁呢个程度同古惑仔咁全部都黑社会一样啫，有咩唔同啊？喂，佢有冇讲佢系衰人嚟嘅啫？ 嗯，一个又 佢都 系一个就一个系咁，一个就系、是、一个就诶奸嗰边就系嗰、那个邪地嘅，咁就呢个为咗上位不择手段，唔依行规做嘢咁、啊、样。咁样咯，系咯。另外嗰个就 呢个好依行规做嘢嘅系咪？ 系啊， 咁咪咯，咁咪即系佢系好人咯。即 系 如果主角系唔跟行规做嘢嘅，系咁有冇啊？系嘛？即系你呢、這个周润发嘅咪《喋血双雄》啊嘛，里边喂佢好人到就话唔会佢做杀手啫，但系佢就唔会伤及妇孺嘅。咁所以啊，叶倩文俾佢即系嗰个意外咧整盲咗之后咧，佢竟然话咧要照顾佢。 系。 嗯即系交到咁嘅喎， 呢啲 系 好人 道爆啦。即系有，即系嗱，一般人就会觉得，即系吴宇森佢哋都几多鬼佬系觉得《喋血双雄》好睇，但系其实我真系好唔中意呢一个 佢呢個咁嘅行為，我淨覺得真係交到爆，我就唔 OK 嚇。嗯， 即係一定係英雄本色，唔浪漫一啲都唔浪漫嘅。對我嚟講，呢個係戇誇嘅。 OK， 英雄本色浪漫好多嘅嚇，唔係浪漫唔係一定係男女噶嘛 ，romance 其實大佬你男人浪漫一種浪漫嚟噶嘛，其實因為佢俾佢整盲，所以佢一定要去即係要照顧佢。咁呢、這個你話咁係浪漫啊？咁其實我又唔好覺得有幾 啊？情 其中一種咯、啊，呢種係 嚇、啊，其實唔係好浪漫啫。咁 其中一種浪漫咧， 咁你同阿斯明仔爭好遠喎、啊，嗰、那個係明明係目擊你嗰個證人，你係明明去殺佢，咁但係唔知點解去殺佢嗰陣，你突然間心念一轉啊，就反而救佢嚇、啊，即係嗰個浪漫好多喎、 啊。即係菠蘿油啊嘛～ 吓、啊，系啦、啊，直情系啦、啊，咁你嗰件事系明明佢系去杀佢，但系佢变咗去救佢啊嘛，咁呢、這个同你话，其实嗰只系一个同件事毫无关系嘅一个途人。喂，如果每一个途人、路人甲乙丙丁，我唔觉意整盲佢，又要照顾一世；我唔觉意佢扭亲，我又照顾一世。咁啊，周润发真系成屋都系咯，呢啲女要系咪啊？即係好交㗎嗰件事，大佬，你同你話我明明本來去殺佢，因為本來佢係我個目擊證人，但係深刻去到佢發現嗰條女竟然係佢嘅狂迷，佢話佢一定會忠於佢，佢唔單止唔會爆佢出嚟，佢又唔知點解又相信，咁竟然佢袒護咗佢，冇結果冇殺到佢嚇嚇，咁、啊、結果成為咗嚇佢老婆添，咁你呢一件事喂真係浪漫好多㗎喎。 诶、嗯， 虽然呢件事系超现实嘅吓 ，OK， 咁超现实系超现实嘅 ，OK， 吓，咁但系其实件事就系因为佢咁样 twist 咗呢个即系杀人者同埋目击者之间嗰个关系啊嘛，所以系浪漫咯。其实你个浪漫就系要系喺明明个怪物系应该系吸咗嗰个女个血嘅，咁你先系佢哋嘅关系嚟噶嘛。点解佢反而又会爱上咗呢个女嘅咧？咁当然即系剪片转啲有佢自己嘅。原因啦，因為咁嗰個阿 Mila 係似佢以前條女啊嘛個樣，咁佢有佢嘅解釋嘅嚇，咁你阿 Christine 點解會係 Phantom 係會特別好似要幫佢，因為佢可以唱到佢啲歌啊，而其他人係唱唔到啊嚇，即佢有個天分喺度，咁其實佢各自係個原因，點解佢會情有獨鍾咗呢一個人，而呢個人唔成為咗其他嘅 victim 咧？咁其實呢個都係浪漫嚟㗎，即係明明佢應該係變成一個受害者，但係點解佢反而係唔係呢？咁你呢件事喺故仔上嚟講，即係有曬角色衝突啦，係咪啊？ 係， 即係你衝突就係話你愛上敵人啊嘛，或者敵人家族嘅人啊呢啲啊嘛，咁你呢啲先係好睇㗎。咁你話你去咩？因為你行動嗰陣，即係傷及咗一啲無辜，咁所以你就要照顧佢一世。即系如果你个杀手系咁嘅，你搵多咗钱都唔掂咯。嗱咁啊 ，Boba Fett 就唔知拍唔拍得成啦，即系 Han Solo 类街坊吓。咁但系如果拍得成嘅话咧，咁 Boba Fett 又使唔使洗白咧？即系 Boba Fett 明明系奸角啦，系咪？咁之前就叫做奸角啊，不过佢其实系赏金猎人啫，大佬。咁你政府话要拉人。你嗰啲反革命嚇，你嗰啲嚇唔係反革命，佢係革命啫嚇，未反咁啊革命軍咁係嘛，或者反抗軍咁啊，梗係要拉噶啦。對政府嚟講，咁佢一個係有人懸紅去拉一啲罪犯喎，咁佢係壞人咩？咁嗱唔知啦，係啦。咁啊，但係以前喺 Star Wars 你就覺得佢同阿黑武士第一夥係壞人啦嚇。OK， 好，咁而家拍呢個 Boba Fett 傳啦，如果開真係會開，而家話唔開啦，而家話 cut 啦，因為聽 Solo 類街坊。好啦，但如果啊，我假設佢開啊，咁又使唔使要講到呢個 Boba Fett 有情有義啊？行過街邊乞衣都抌低$100啊，跟住見到有啲細路女好慘，跟住又其實又長腿叔叔，原來長期供佢讀大學啊，需唔需要呢？ 迪士尼一定會咯，我覺得。 你覺得一定會啊？係 啊，我都覺得一定會。 哎呀，唔係咁交啊！咁即係咁，真係唔好開拍呢個 Boba Fett 啦！即係我唔想睇到一個咁交嘅 Boba Fett 咯。 而家正戰個正邪定位一定係咁交咯，會 係嘛？ 係啊，即係佢已經變咗正係邪係定都定嘅，佢已經。 佢絕對 係嘛？ 係黑白好分明嘅，而家政治變咗 嘅嘢 嚟㗎。嗰啲唔係叫做，嗰啲唔係叫黑白分明，呢叫非黑即白，係兩樣嘢嚟嘅。非黑即白咧，即係你睇嘢咧係冇一個通嘅，即係其實咧不好人同壞人絕對嘅，嚇唔係好人就係壞人，唔係你嗰邊嗰啲就係壞人啊，其實應該咁講。 嗯。 啊、即系你以外嗰啲都系坏人啦，或者应该咁讲啦，不你系好人嘅啫嘛，再极端啲嗰啲人啊，呢个世界得你系好人，其他人坏人啊嘛，系咪？咁其实而家香港都人都系咁谂嘢噶啦， 系啊系啊， 正常香港大部分人咁样谂， 大部分人都咁谂嘢啦，即系其实敵我分明咩黑白啫，你只不过将人哋打成系黑啫嘛，你又白啫嘛，白咩啫你，系嘛？ 系啊， 咁其实呢个 Boba Fett 如果变咗咁嘅胶片，咁真係搵你睇啦，係咪应该大镬过呢个 Han Solo 㗎喎，理论上。 但美国而家唔兴呢种胶法㗎嘛。 美国又唔兴，係咁 兴而家呢种胶法，所以先死 㗎。咁应该点胶法？哦，即又係要黑人呀、啊、又要女权嗰啲。 兴而家兴呢种胶喎、啊、兴。 哦，咁得啦，咁咪当咪係唔知是但啦，係啦， Boba Fett 原来係女人呀、啊。咪因为佢而家话佢执咗嗰件衫啫嘛，佢话唔系原本个 Boba Fett 嚟噶嘛，佢哋个设定话系，咁你话佢黑鬼又得啊？我只系一个黑人女人， 哦， 够胶未？ 吓、 啊， 系，即系话黑炮妹啊？诶、 哎，是但佢啦，系佢中意啦，系咯，嗱， 即系佢个星球啊，成个黑炮嗰个国家咁啊， 系啊，之类啊，系咯，唔知佢啊，仲要执女人， 吓、啊，系啊。 系，跟住又要翻去继承皇位嗰啲啊！ 唉，唔知佢啦，佢中意啊，佢中意系咁啊！咁我唔论呢个呢种交法先啦，你讲翻个系即系以坏人做主角啦。咁如果你开 Boba Fett 咁都算系啊，都算系以坏人做主角啊吓。其实本来嘅星战前传，咁你话系讲黑武士嘅来历，咁你都会期望系一个以坏人做主角嘅故事啊。原本系咪？咁结果系咩咧？ 系。 结果是一个傻仔被人老点啊啊！你话入魔啊，我成觉得嗰只都唔系叫入魔啊，吓嗰只系俾人老点嘅大佬。 俾人点啊？社会嗰啲啊？ 吓，俾人系俾人踢入会咁上下嘅咋？佢都点唔知自己做啲乜噶？ 系啊， 只嗰啲多啲系啊，咩坏人？诈 骗人嗰啲。 不我系我宁愿佢真系讲佢系坏人啊，冇咁嬲啊！我宁愿佢系讲佢贪慕，即系话可以同个黑帝分享半个银河啊嘛。佢小说系咁讲噶，佢小说系个黑帝氹佢入局系用钱噶，好现实噶。佢问佢要乜嘢啊嘛，佢初初就好 cheap 嘅，我要架车咁吓，我、啊、你要架车噶咋咁吓，咪即系传销啫嘛，唔得噶吓吓吓，唔可以要宝马，要就要 Benz 咁，系啦，要就要 Benz 咁啊，咁啊嘛，系嘛，咁好，咁我要个大厦咁，即系要个豪宅喎，吓、啊、要豪宅噶咋你咁样系嘛？因为佢咪越讲越咩？佢话：，个你跟我，你跟我可以同你分享半个银河系咁啊，讲完啦。使乜咩枪条就得晒啫，唔使讲多嘢。 系咪正个个都咁讲噶？ 哦，咁有可能系噶，不过唔重要啦，系咪？即系总之佢就攞一沓啦，系嘛？咁其实都系因为一啲好现实嘅原因，所以就帮佢嘅。咁似乎就吓，即系唔系交嘅。 嗯。 唔好话即系唔系话咩要洗白佢，反而佢唔白佢贪心嘅，白咩啫？系咯，嗯，咁咯，咁啊，等大家再讲下啦吓，我讲少啲啦，系唔系好得啊？呢边我都算啦，嗯， 啱啊， 系，哦冇，如果头先话周润发嗰度话即系伤咗人之后要照顾成世，其实另外有一套搞笑戏都系阿周润发做过，都有咁嘅剧情 啊。 系 边套咧？ 系我长短脚之恋咯。 哦，阿黄祖贤、阿李治， 系 阿黄沾嗰套。 系啊，佢揸的士啊。 佢最后系发觉黄祖贤原来本身就系长短脚噶嘛，唔系其实唔关佢事噶嘛。最尾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最尾发现叶倩文原来本来就系猛噶，系嘛？真系交咯。 不过嗰套戏剧啊，咁就 唔系咁。如果呢个蝶恋双雄最尾发现叶倩文原来老点佢，本来就系盲妹咁啊，咁啊好笑啦，系嘛？ 变咗笑片啦，都系 咁啊，变咗笑片啦，系嘛？又成为呢个李修贤系嘛？计呢、這个呢个中国超人又啊，系啦，另一套黑点啊，变成咗。 好，咁啊点？咁啊，即系话，总之呢啲咩咁嘅洗白就其实唔得嘅，即系其实你明明系讲一个杀手系咩，其实就即系你中意啦，我就唔中意啦 ，OK？系咯，即系我会觉得唔好睇嘅。你讲点？你直接讲系坏人咪坏人咯。我点解一定要讲系好人咧？系咯， 啱、啊，坏人都有佢嘅故仔嘅。 坏人都有佢嘅故仔噶嘛？系咯， 系啦，系啦， 嗯，就咁啦。 嗯 嗯，咁我哋都话好多时你睇戏咧，好睇啊，都系个敌国角色啊，系会令到套戏好睇啊。系 系。 咁所以有啲戏就好大胆咧，就连就直接讲嗰、那个。嗰、那個係主角嚟嘅，即係個主角就係嗰個壞人啦。咁呢啲即係你夠唔夠膽咁拍？當然呢、這個連鬼佬唔係話有好多嘅，佢哋呢個都係屬於係另類啲嘅。如果拍呢啲，咁但係起碼佢係有啊嘛。咁但係咧壞人圈子咧睇咧就似乎好少，係啦。即係你攞親呢啲角色嚟玩咧，其實你某程度都要將佢洗白翻少少嘅。咁就係咁啦。咁啊，即係敘述翻一個現象俾大家就睇下。咁大家有冇即系可唔可以分析到咧？大家都可以谂下嘅，系。好，仲有冇嘢补充下？新年有冇嘢讲？阿明有冇嘢讲？阿仔有冇嘢讲？ 无间道嗰啲， 无间道嗱，无间道唔同嘅，无间道佢系成间差馆啲，原来都系黑社会，跟住咧即系都系 无间道，无间道。 哦，唔系，我都系讲呢啲噶。 佢唔系成间差馆， 都差唔多啦。 那 都差唔多啦，其实《使徒行者》系无间道强化版嚟嘅啫嘛， 系咁 实行版嚟，我觉得系 吓咩啊咩啊咩版啊， 实行咗，直头太过分啦，去到嗰时行者 ，hyper 版无间道就《使徒行者》啦，系咯，咁其实即系成个黑社会同成个警队，大家调转咗间 office 坐啫， 使徒行者就系、是、咯。 咩嘢受刑期噶嘛？ 原来个黑社会大佬就系个警司系嘛，即系成班人调咗过去系嘛？ 咩嘢受刑期啊？那 警司就系原本个黑社会大佬啊，系咪咁啊？野兽刑警又点啊？ 野兽刑警咧呢、這个差人同差有咩分别？都系揸枪搵食咯，同埋差人揽多个证咁咯。 嗱，咁佢呢一种其实有啲唔同嘅，佢呢一种咧，其实喺佢个世界观其实系冇分好人定坏人啊嘛。 系啊。 佢就唔會話俾你聽咧，佢係好人定係壞人嚟嘅。 係冇錯。 咁 有呢度咧， 係。 O K， 喺呢度咧，直情係白啊變黑，黑啊變白嚇。 係啦。咁而和珅呢一度咧，其實佢都係嘅。咁佢就冇，其實佢就冇，即係其實佢得灰色嘅咯。佢冇絕對嘅好人，冇絕對嘅壞人嘅。 係。 啊，雖然佢洗白咗阿和珅少少，但係佢都未止，佢都冇話佢係好人嚟嘅， 但係其實 可以話佢係好人嚟嘅。 但係其實都話，其實咁樣先至係佢原本喎。佢開頭其實都真係反貪嘅喎，跟住之後權力啊，令佢腐化嘅啫嘛。其實就亦都係。 咁但係呢套劇佢反而冇咁講喎，佢就講係我就係貪人。係 啊，冇錯啊，佢唔係 佢反而佢好絕對嘅喎。 是啊是啊是啊， 他沒有變的，他都沒有說他是變的，那他很奇怪，你有調回轉教個仔是要廉潔的，不知道為什麼 的。嗯，他這裡講就是說他老婆要求啦。 哦，他再醒一點，說他買大就買埋細嘛，累街坊的嘛，是不是這樣？ 啊，都得。 佢衰咗时，佢个仔就上到位啊嘛。佢个仔濑嘢时，佢又即系是但一边都会赢啊嘛，系嘛？两边买齐啊，系咪？ 呢样嘢有呢啲发生啊，即系例如如果你话又系清宫剧，呢个嗰个咩啊，《雍正王朝》都咁样写过啦。有个阿佟国维，跟住之后叫隆科多就掟去一边，跟住之后自己另外掟一边啊嘛。跟住之后就佢自己濑咗嘢，跟住隆科多咪上咗位咯。 啊！即一人砌一边啫，其实个简单嘅啫，即系你去超级市场排队，喂，你排嗰条龙，我排呢条龙咁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边条龙快啲，我咪过嚟，或者你咪过嚟咯，咁咯，其实系咁啫嘛，系咪得 啊？ 其实咪咁咯， 咁 写系咪公明嘅？啊，佢应该咁写啊嘛，一边就拆啦皇帝鞋，一边就另一边，其实两边都系同一班人嚟嘅，系应该系咁，食两餐茶礼咁，我哋咪两边都唔会输咯，系嘛，即系应该讲系咁样嘛，其实，咁但系如果系咁，就唔使廿几日后就死咗啦， 系。 咁呢度我哋要转去讲多一样嘢，就系佢话咧呢套剧特别嘅地方就系玩实事， 咁但系咧，我哋理解实时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似24咁呢啲先系实时嘅，即系呢啲系 real time 嘅。 real time 佢嗱 real time 原本嘅意思咧，就系应该佢系拣一段时间，例如嗰个剧系一个钟头，咁就应该喺嗰一个钟头内咧，系每一分钟都系同步嘅，同观众。有即係佢可能呢一班人未有嘢做呢，佢就食緊早餐同刷緊牙啫。但另一邊雙佢哋影下，原來嗰班匪徒呢原來係做緊嘢啦，已經準備緊個行動。咁即係再另一邊雙呢，嗰邊警局又咩咁，咁你要咁樣先好似24就係咁樣做啊。其實唔多㗎，連鬼佬都唔多呢一種。咁先 香港都有少少啦，香港都唔多啦。 香港都唔多嘅，香港都唔多。 一套就 全世界都唔會多㗎喇，呢個係一個好另類嘅技術處理嚟嘅，因為 大事件啦，香港淨係有一套暫時諗到嘅就 即係陳慧琳有份嘅係咪？ 係啊，張家輝、任盈齊嗰套， 即係佢係計住時咁樣，大家係好似同步咁樣玩㗎嘛。 係啊係啊， 咁呢個先叫做實時嘅。咁但佢呢度呢，佢就自己聲稱只係實時，但係佢實時嘅意思呢，只不過係呢每一集係一日啊，一日佢就濃縮成一集。咁其實呢個就唔係算係 real time， 其實唔算嘅。 嗯，啱啊。 即係雖然你對觀眾嚟講，你係一日做一集。咦，今日一日做一集，咁我禮拜六日又冇嘅，點算先？ 我唔知佢係咪原本諗住一個禮拜播足七日㗎？嗰陣時拍嗰陣時打算。 咁又或者可能有咁嘅打算啦，我唔知啊。但係 anyway， 佢都咁樣咧，係唔算係實時嘅。咁只話佢每一集係一日啫嘛。咁呢個唔算係實時嘅。咁但係總之佢話實時嘅意思就係咁解啦，就是、每一集係一日。咁而我初初完全係唔明嘅，開頭影嗰個咁嘅水滴，跟住有個牌揼 出嚟啊嘛，個牌 係咩意思？咁啊明話原來係個鐘嚟嘅， 嚇嗰啲古代嘅計時器啊嘛，佢有水滴落去啊嘛，佢滴完去到某個水位嘅時候，佢會浮上嚟啊嘛。 嗱咁嘅話呢，佢其實一個劇完場呢，佢第一集就應該唔該先解下嗰個又係咩嚟先，就唔好講咩千手宴呀咩嗰個咩電係咩嚟。喂大佬，嗰個嘢呢我相信真係我就唔好 get 到佢咩意思嘅。嗰個 即係歷史書就會教下嘅，咁但係其實嗰個同湖滴漏係計時間㗎嘛，係咪唔係用嚟計日子㗎係咪？ 嗰、那個係子時啊嘛，時嘅子丑人卯嗰個十二個時辰啊嘛，子時啊到第二日， 即係十二點啦，子時啫， 即係佢十二點。 咁即係話其實嗰個係個鐘嚟嘅，咁但係、 啊、 但係佢又整到係有個佢有個好似一個公仔咁樣，一個財神咁嘅公仔咁夾起個牌咁你睇落去就好詭異嘅件事。即係我係完全係唔明佢咩，佢想代表乜嘢咧？我初初就咁明咗，其實嗰個係個鐘嚟嘅，哦，麗星鐘，明白啊？即係原來係個鐘。咁你大佬啊，你一般人會唔會明嗰係嗰個鐘嚟咧？嗱，我真係睇唔到，我唔知其他人係咪。 我都 係 我估下啦，因為見到個紙字嘅啫，一塊見到個紙字，即係立正指示咁樣嘅啫，我估嘅咋。 我以为第二集啊会夹第二个字出嚟嘅，但我又唔系，我见新原常都系夹咗出嚟，咁咩意思咧？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嗰系个钟嚟嘅，我最初吓、 哦， 我唔明系咩意思啊？嗰度系咩做咩事啊？点样似住原常影一影嗰个嘢？有咩玄机咧？嗰、那个嘢吓，但咁而呢个啊第一集咧，阿、和珅即系陈展鹏佢又突然間明明翻咗屋企㗎啦，攬住個老婆㗎啦，咁、 啊、 突然間佢吸著咗下呢，佢又突然間又滴一滴水，咚嗰下呢，嘩心裏型人咁喎，佢話喂覺得唔係好妥喎，話要即刻回宮喎，跟住就返去就見到已經個即係嗰個有攤血啦喺嗰個樓梯嗰度，咁佢嗰時初都冇講咩事㗎，咁就完，咁其實我相信佢嗰個滴咗滴水亦即應該又係嗰個咁嘅計時嗰嘢啦，如果咁講啫，係咪？咁但係佢完全係喺個劇入面咧，係冇影佢，冇解釋過啲舊嘢，佢冇出現過個喺個劇實質個故事入面。 係啊，係啊， 嚇！咁對我哋嚟講咧，嗰件事好詭異嘅，係咩嚟嘅咧？嗰個嘢。 同埋你通常如果佢咁用得嘅話，咁你應該都會有人講一句話，可能哦，依家咩事咯？咁樣之後，即係咁樣會令到、啊、你大概可能都會聯想到，哦，嗰、那個可能係鐘嚟嘅咁樣咁嘅情況啊嘛， 冇，總之我睇嗰陣，我初一真係唔知喎係咩嚟嘅，咁啊啊，係咯，明講講後係喎，即係嗰其實應該真係裝，其實即係佢應該，如果佢一影住個鐘，跟住搭嗰搭特別 鐘， 咁啊 十二下， 咁我明啦，係啦，或者當咁我明啦，係嘛， 咁但係我真係唔係好 get 到㗎，我睇咗幾集都咩嗰個咩嚟㗎。係啊，咁跟住佢每次發夢呢就又要頂好似啲水墨畫咁突然間即係變色。其實第一就多餘嘅，即係回憶又唔得你呢套劇有。成日都係回憶㗎啦 ,ok, 咁就唔需要每一次回憶都整一次咁殺有界事。咁但佢返返嚟佢又唔整返喎，咁又唔知道其實邊一個鏡頭其實係回憶完，又唔係好搞得好清楚。因為佢有時啲回憶佢都影好多幕㗎嘛，佢都係做返一段㗎喎，佢唔係逼一個 shot 㗎喎。咁你做得好長下之後係幾長下㗎的錯係。咁跟住你返返嚟佢又冇特別過，個剪接又冇乜特別過，咁你點乜原來已經返返嚟現實啦，我都唔知喎。系啊，你要睇落去先发觉，咦佢过喺而家嘅，突然间，哦原来已经翻翻嚟现实，我仲要回忆紧添，即系呢几位咧系令到套剧系唔好睇嘅地方嚟嘅，同埋佢太多回忆，因为佢好多前事咧都系次次系有啲嘢，跟住佢哋谂翻转头，佢一集系好多啊，每一集都有几次嘅， 系啊，几乎每节都有添啊， 系啊，咁个回忆嗰度实在太多啦，吓。咁但係呢啲回憶係咪話唔可以擺落，唔需要咁煞有介事囉，你咪前事咪前事囉。咁你其實有時好簡單嘅啫，佢你將而家嗰個人做緊嘅嘢突然間定鏡咁，話落個舉例呀，突然間定鏡咁，你咪已經知道係喔、哦、跟住佢再影嘅咪回憶，因為可能佢之後仲會專登打個年份出嚟嘅，咁你咪已經好明顯啦，係咪呀？ 係呀， 係囉，即係你當你而家拍而家咁你要俾個回憶，咁其實你就咁飛去下一個鏡頭啊，係個年份咁知係，即係其實唔係真係回憶，我講前事啫，唔一定係佢諗嘅。佢而家就成日都要通過一個人嘅諗啊，一定係嗰個人發生事嗰陣咧，佢去回憶。點解一定係回憶咧？你係交代俾觀眾知啫，唔一定要係佢回憶噶嘛。如果佢回憶係有 point 就要，即係例如佢係乾隆嘅回憶。佢就記得和珅以前點樣對佢好，咁嗰個要係佢親自去回憶。但有好多嗰啲位咧，其實佢純粹想交代劇情嘅咋。嗰啲使鬼揾個人回憶咩？咁你咪直情影翻轉頭咪？你一見到個年份彈出嚟，你就知唔係嗰陣啦。 啱啊。 係咪啊？咁你呢啲其實有多種方法咯，或者應該咁講，你唔應該用單一個方法去處理曬嗰啲即係叫交代前事啊。 有。 咁呢個係我覺得佢係太有佢自己一個太有佢個設計囉，第二佢設計係用得太多啊，咁我覺得呢套劇其實係佢係想突破嘅，同埋呢佢每次呢唔唱歌先喎，佢係佢 X-File 咁喎，做一段先，咁而嗰段戲呢通常係上一集冇影到嘅一幕嚟嘅， 係呀係呀， 就好似呢佢係乾隆呢原來一早就知係佢仔落毒，其實佢上一集呢去到嗰度佢冇影到咩事嘅，佢哋見到個皇帝行返出嚟呢好奇怪的表情，咁就鬧鬼又唔得，咁但係下一集佢影翻，可能係做咩呢？原來佢係係俾阿乾隆踢爆嗰陣係佢落毒啊嘛，咁嗰度，但係咧佢每一次咁樣跟住先出音樂啦，對音樂亦都冇主題曲啦，喺無線劇嚟講咧，不主題音樂而冇歌咧係遜色咗嘅，會比起其他劇，即係嗰個洗腦係冇咗洗腦呢樣嘢啦，係咯。咁、而佢呢度其實嗰個主題音樂亦唔係話真係話非常之好啊，做得 咁係差啲 啊，咁佢嗰啲過場啊賣廣告嗰啲位呢亦都好奇怪，我覺得快鏡咁好得意喎，佢都行呢點解行得咁快嘅啲人呢，係咪差你咁樣喎，咁所以覺得佢喺呢啲方面做嘅做即係佢係特別，但呢亦都是另一樣嘢令到一般觀眾呢是不是那麼易入口啊。 哎，不過有創新點都好過哎繼續都是保持返 佢。即 是 創新但是是不是創新呢， 應該話以前冇做嘅嘢依家敢去做下囉，咁就。 即是不是創新呢，佢呢個做法是佢即係佢呢個做法其實唔算係一個成功嘅做法嚟嘅。 係，咁就 即係佢一開頭交代返一啲原來上一集冇交代到嘅場口咋嘛。即係原來有啲暗嘅場口㗎喎，你又唔知㗎喎，上一集你都唔知㗎喎。咁喺呢個呢一、這個場口係擺喺每一集嘅開頭嚟做呀，係咪一個聰明嘅做法呢，其實某程度呢個都屬於係回憶殺嚟㗎。 係呀、啊。 你都系做翻前事啫嘛，因为你而家呢一第二日嚟噶啦嘛，你突然间又讲翻琴晚喎，吓、啊，但点解咧？点解系咁样处理咧？嗱，既然每一集又话嗱，佢咁呢个咪就系唔得咯？咁嗱，你话又话实事啦，你话每一集其实系一日啦，系佢个大故事系一日咯，但系中间最尾啲回忆都多到咁， 咁啊系， 系咩？咁你接呢堆嘢乜又算 real time 咩？咁你接咗嘢就唔已经唔 real time 啦。咁你接得十年前嗰件事，就接得琴晚件事噶。咁、 嗯、 其实琴晚件事又使乜嘢专登做一做，跟住先出主题音乐咧？咁佢即系佢摄喺前面攞嚟做，即系好似 X-Files 咁啊，攞嚟做开头佢引子嘅时候，佢嗰场戏系唔系真系会好引起到你睇下边嘅剧情咧？因为佢其实唔连接噶嘛，佢只不过做翻一个琴日一段暗场戏啫嘛。 即系将琴日冇做嘅嘢，今日做翻俾你睇。 系啦，但系佢又同唱完歌翻嚟件事又唔关事噶喎。 吓、啊， 嗱，你 Xo 系点嘅咧？就失梗系先有件事发生，跟住就死个人噶啦、 啊。 死个人跟住就出诶呢、啊這个呢、這个 Xo 音乐啦，嘟嘟嘟嘟嘟嘟咁啊搞一轮，翻翻嚟啊，翻嚟咁诶阿梗系见到阿 Fox Mulder 同阿 Scotty 嚟到现场就喺度。喺度 beep beep 咁啲差佬喺度，跟住佢喺度讲啲无厘头嘢啊，问啲人嘢啦。其实衔接噶， 系， 即系头先发生案件，而家就差人到场啦嘛。 系啊， 咁又或者佢哋就算唔系直接去嘅，佢哋到场都好，即系佢系关事嘅，佢系落去嘅，由嗰个位去系开咗一个事件，跟住就落去开 file 啊嘛。其实呢个系，跟住就落去佢哋点去调查啊嘛。嗱。你咁你先有意思㗎喎、哦、你勇者王都係㗎，即一眾開頭係會有先做一段嘢，跟住唱出嚟曲，跟住先做啦，嗰、那個必定係一個事件嘅開端嚟嘅、 啊 啊、你先會係咁樣做嘅。咁如果唔係呢，你將嗰個無端端做一啲唔其實我覺得係唔關事嘅嘢，嗰啲叫做咁你只要交代啲咩，咁你幾時都交代得嘅 ,ok, 你喺嗰度交代十年前都得㗎，咁冇乜特別㗎，咁你喺嗰度就攝一段乜嘢，跟住去主題音樂，咁跟住落，其實落跟住又唔涵接到嗰場戲嘅，咁其實咁樣係好唔掂嘅喎，同你講喺一個即係叫做即係個連接上啊，其實斷咗啊，就完全係， 即係唔夠一氣呵成嘅話， 咪呢個都唔關一氣呵成事㗎啦，即係你擺一個事件喺開頭做咗先，因為出主題嘅喎，你嗰係一個點題嚟嘅，必定係， 哦係， 係嗰集嘅點題喎，唔係上一集嘅點題喎，大佬。 唔系答翻，唔系好似问答游戏咁样。 嗱，嗱点样？ 问答游戏咁样，琴日我问完个问题，今日开估啦，跟住之后又做啦，嗰只。 即系唔系咁。 佢系咁咯，而家就。 啊。 佢咪将琴日 做 嘅问题 嗰样嘢。 系啦，佢而家就喺开场咧，就系、是、无端端好似讲一个琴日嗰个问题。 开估啦， 咁但系其实佢琴日又冇抌到个问题出嚟噶嘛？如果你话琴日我话谁是凶手咧，咁跟住你一开头嗰度做翻，咁你都仲 OK 啊？佢其实琴晚冇讲话问问题喎，你完全唔知道乾隆喺入边同佢倾咗啲有好紧要嘅嘢喎，你唔知噶，你冇预期过任何嘢噶，咁其实佢开头做嗰度，我根本就甩晒佢几时同佢咁讲嘅咧，我都唔好记得，咁我咪又要揿翻上一集睇下，哦，其实上一集呢度佢有同佢。入咗去讲个嘢，但系就冇做到，跟住讲啲嘢。哦，我知啦，我知啦。你仲要我睇翻上一集，我先知你系琴寻日边个位？佢唔系完场嗰位嚟嘅。 嗯， 佢唔系紧接翻上一集完场，老细。 上一集某个位。 某个位，哇！你咁样咁我点跟啊，老细？即系好似我其实觉得咧，呢啲咧，你咪真系做完套戏啦，咪会播啲 NG 片段嘅。 嗯。 咁你 NG 片段系播边集噶？ 呢 集噶嘛？ 系啊。 你会唔会将啲 NG 片段摆喺下一集个主题曲之前播？系，但系上一集个嗰 NG 片段系。咁你做咩事？唔关今集啲事咁？就算系关今集啲事，你都唔好喺开头播咗 NG 片段先啦。 起码唔系 NG 先啦，大佬。 咁咧呢啲好重要嘅剧情咧，其实就即系因为佢奈何啊，就是、因为佢自己要讲死咗咧，就系话每一集就系佢一日啦呢一件事啊。 嗯。 吓，咁到底呢个系一个 即係成也實時，實敗也實時，就係你講死咗話每一集係一日嘅時候，你無端端講翻之前咧，就好似好怪，咁變咗佢就唔知點啊，佢自己都擠唔翻落去啊，就係、是，係啊，咁啊就唯有夾硬就係咁樣，佢喺開頭咁塞佢啦，咁佢就覺得以為將琴日最即係最秘密嗰一段戲啊，喺嗰度咁重演，你就用另一個角度就睇到琴日睇唔到嘅嘢，咁。咁佢覺得咁樣會令到大家係有個口味，但係其實反而唔係囉。 嗯。 係囉，即係你以為咁係吊到大家口味，就係佢實質做咗出嚟係唔得㗎嘛，你問下班觀眾啦。 係。 咁呢個係 work 同唔 work 㗎嘛，你唔可以話佢試失敗㗎嘛。 嗯。 即係你諗住落一個某一個、食材落去，令到大家會開胃啲，但係咪呢實質落咗個食材令到大家嘔㗎嘛而家。 嗯。 唔係開胃㗎嘛，係反胃㗎嘛。咁佢根本就唔會再想食一樣嘢啦。咁你咪失敗囉。咁點樣能夠話係好呢？我唔可以講係好啦。咁即係話呢，佢今次呢實在一次過呢太多個突破呀。又想玩實時啦，但其實又唔係啦，又太多前置啦，每一集攝好多前置啦。即係佢自己都做唔到，其實佢話實時。 嗯， 系咪？佢又做唔到啊！其实嗰样亦都已经唔系实时算数，每一集系一日 ，OK， 但系又唔系 ，OK。咁佢仲要开头又再 break 咗呢一样嘢咧，就又摄一段系琴晚啲嘢，咁点啊，老细吓嗱，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咧系佢要承担翻呢一个，就是、如果佢唔得咧，系佢要承担翻一啲嘅责任，即系虽然我觉得其实个剧本系写得好嘅， 系， 但系佢好多嘅处理上咧，我觉得系出咗好多。技術上的問題嘅，即係其實每一次入間屋就黑媽媽啊，真係用蠟燭光咁樣嚟去做啊，咁你啲人就朝頭早都好喺屋喺室內永遠係背光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其實係錯誤嚟喎，即係你想表達一個冇電燈嘅時代冇問題，咁我相信人哋拍。鬼佬古裝片嗰陣咧，其實人哋都係有想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咧，人哋就算話點一支蠟燭出嚟都好，其實係有打燈嘅，點解佢扮到 成間房光曬嘅？ 佢又唔一定，但係最少班人會光。你間房黑唔奇，但冇理由連啲主角都黑口黑面睇唔到樣嘅，咁咪大佬啊！你咁樣係唔得噶。唔係呢啲係低級嘅錯誤嚟㗎，我哋講 係咁就 係唔可以犯嘅錯誤，你唔可以話呢個係突破嚟嘅。 啱呢個係呢個係犯錯，呢個冇錯。 我就覺得呢個係 mistake， 係即係你話試行錯誤，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唔使試都知係錯誤喎，唔可以話係試行錯誤嚟嘅。你唔可以話啲食材，喂，你乜都落啲落啊，落啲毒藥落得唔得？ 即是呢个我将呢、這个咩蟹同埋林氏一起煮死啦大佬梗唔得啦点解冇人做会有毒㗎嘛煮埋一起。 檸檬鮮奶呀檸奶呀、啊、煮檸奶俾你试下。檸落咗人试咗唔可以檸奶啫吓。係囉。係囉。点解唔可以整朱古力狗饼啫咁你係人都知道係唔得，因為嗰樣嘢會食死人㗎嘛，即係食死狗啊，就死我食唔死人都。狗係唔食得朱古力㗎嘛，你知唔知啫？咁你呢啲係你唔可以犯嘅嘢嚟嘅，屬於唔係話你亂嚟就係創意啊嘛。咁所以呢個咧，我都要提出下嘅，即係佢呢套戲咧，又嘗試突破咗好多樣嘢，但係第一佢嘗試咗太多嘢。你唔可以嘗試曬所有嘢都係新㗎嘛。 啱啊。 系嘛？即系可能你嗰味旧餸，我想稍微突破少少，咁你都系转其中一味一种嘅材料嘅啫。 系啊， 系嘛？你转晒就唔系好味餸啦。 系啊， 系咪？或者你唔可以转得太多噶，你一次咁你试都系做样试啊，可能试咗一呢样嘢试咗喂瘦啊，你再下次转二啊，再转三，咁慢慢或者可以转咗好多嘅，但系唔系一次过就喺一。喺个食材度已经转咗一半嘅嘢，咁喂咁咪濑嘢噶咯？ 系， 咁就真系唔系嗰样嘢啊，同埋濑嘢机会好高啊，因为你一次过试咁多样嘢嘛。咁而呢几样嘢你都未知道得唔得，你就去做，撞紧啦、啊，一定撞啦、啊，系咪？ 系。 咁你话做实时系真系做到咪好咯？但系佢其实又唔系啊嘛，边度实时啫？ 系啊。 同埋個 game 嘅後 面展現嚇、啊、展現阿、啊、和珅每一日第一集，但係呢個就係臨死前廿幾日啦，即係佢而家廿幾集啊嘛， 二十八係嘛？嗱，我唔知你真 係死前二十八日咯，佢就係咁講咯。 但我唔知道係點樣啊，因為阿和珅佢係阿乾隆死咗之後，阿嘉慶係十五日搞掂佢嘅。依家嗰五集乾隆就死啦。咁即我唔知佢係真係改咗佢個死亡時間啦，定係佢之後用翻嗰集數原來係二十集唔係廿八集，定係佢根本上唔處理唔到一日一集。 咁啊，和珅死可以都繼續講落去㗎。 都得，咁就可以講埋後面，但咁又唔係阿和珅死前嗰二十八日啦，係講廿八日發生嘅事啦，就唔係咯。 死後都講埋係嘛？ 死後都講埋，莫非佢定係佢根本上 耶穌復活啊？阿和珅係嘛？死後復活咪要講埋咯？ 咁都得， 係咯。又或者其實只係個假局，其實佢冇死啊嘛，韋小寶啊嘛。已经被皇上揸死啦，咁样系嘛？最屘系嘛？咁最屘仲要补咗几集，就话佢去咗边度，就做咗改名换姓，系嘛？个姓陈名展鹏咁之类，系嘛？系咪咁啊？咁啊，成班女人都改晒名，改翻做而家个真名。咁跟住最后仲要喺现代食饭系嘛？一齐系嘛？ 呢个系个 咩咁啊？好似啊，上次啊，边个啊？嗰个啊？咩话？嗰度乜鬼？海盗嗰度啊？叫乜鬼？ 阿张宝仔， 阿张宝仔啊！ 哦， 咁样咪现代系喺现代食饭系嘛？系咯，最尾和珅穿越同埋带住佢哋家 阿洪永成，阿洪永成出埋嚟系嘛？ 嚟到现代，终于见到洪永成啦！ 系啊， 系啊， 咁样系有 咁啊！真系去，跟住后屘开咗间，佢老婆开咗间嘢叫做 Starbucks 咁上下，就卖咖啡嘅。 系啊， 仲发咗达添，仲成为世界有名嘅一间咖啡店，系嘛？和珅喺现代继续做咗大富翁吓，佢后屘改咗个名做巴菲特啊嘛，系嘛？系咁啊。你话佢叫咩 ？Wilson 啊，系嘛？和珅啊 ，Wilson 啊，和 系咯，啲女做咗鬼佬啊，系咪咁啊？哦，咁好睇咯，我唔知啊，唔会咁啩，我谂系嘛，唔会咁噶嘛。 同埋系啊，同埋佢有少少嘢，佢都唔同咗啦，改系咯，甩咗啲啦，即系例如我话佢未做嘅，未封过做太子，跟住之后佢无啦啦讲佢话佢 两嘉庆 吓嘉庆， 咁但系呢个佢都系喺佢个回忆杀度吹咗两句啫，算数啦， 剪咗佢啦，大佬佢未呢样嘢冇发生过噶嘛， 唔系咁佢好多嘢都冇，咁佢同个皇后有一腿冇啦啩， 绝对冇，咁有好多， 咁呢啲肯定冇啦，咁佢嗰班女人我谂好多都。喂，咁我谂下边个咪老作嘅啫嘛？陶思荣冇噶嘛？ 陶思荣我唔肯定啊！呢啲就佢， 因为嗰个后屘又话原来系嚟害佢噶嘛？ 佢出边有啲咩女人咁就真系呢啲嘢有。 系咯，咁佢唔系一套历史考究剧嚟嘅，咁佢唔需要即系吓。 咪第一时。但有陣時有啲嘢會兜返住去跟還原返個歷史㗎嘛，即係例如落客劍心嗰套戲咁樣啦，呢個阿鐘次郎殺咗大久保利通，你知佢點呢？ 咁但係嗰個本身係一個幻想嘅故事，佢加一啲歷史類啫，咁你同呢個本身係歷史人物，佢當然係會將佢寫到唔會跟足啦，係咪？ 但 係而家都唔係跟足㗎，點咪要求佢跟足？ 但係劍心去到尾嘅時候都會兜返住點解現實歷史係會咁樣記載？哦，原來鐘次郎走咗之後有班咁嘅人過嚟抽水，跟住之後歷史就記載原來話就話呢班友仔殺大久保利通啊咁樣，佢冇做呢一樣嘢去兜返住咯。點解現實係咁記載？ 我覺得冇需要，我覺得冇需要喎。 你覺得 咁點解歷史上冇記載韋小寶呢個雀爺咧？竟然佢咁大。 系好似有提 及倾系嘛？韦小宝嘅历史上有，即系有咁嘅人嘅，有叫陆炳公咁嘅人嘅，咁冇噶，你点会要求啫？系嘛？哇！你在皇帝身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咁点嘅历史冇提先？ 嗯， 咁你唔会要求呢啲嘢系嘛？ 系，但系就但系有啲嘢会解释翻通翻嗰件事即系例如好似 我冇睇《尋秦記》個原著，但係電視版《尋秦記》嘅時候，點解歷史冇記載項少龍呢個人啊？因為焚書敲完咗之後，所有嘢都唔見曬，咁咪兜翻住嗰件事咯。 嗯，我又唔覺得有需要。 哦 ，OK，OK， 係各花各眼啦，呢啲就 有咩需要咧？其實有咩需要咧？ 有咩需要？我覺我嘅角度啦，就係、是、你咁樣還原翻個歷史個歷史喺度啫，即係你。 咁佢如果佢本身係 alternate history 嚟嘅，咁你唔同嘅，咁有咩問題咧？ 唔係，即係兜翻，即係兜一兜翻住、就是，就係點解你見到嘅呢一件事同埋歷史記載嘅嘢唔同？哦，原來係有 佢有權去做或者唔做噶嘛？呢、這、一個佢爭議嘅啫，係嘛？ 咁 佢而家呢個佢當係一個，佢當一個。咪攞個歷史人物嚟玩咁你就算寫啊狄仁傑嗰啲都唔會好跟歷史啦。 咁嗰啲直情係幻想㗎啦，嗰啲就好多 咯。係囉，佢攞個人物咁咋嘛，唔通包青天真係啊咩文曲星托世啊，即係同阿文嗰個武曲星調轉咗咁，我唔知黎英一就會唔會講呢啲啦。咁佢真係識得落地獄救人，咁唔會，咁你都係即係或者你三國演義咁你會唔會需要解釋點解三國演義同三個字唔同，咁三國演義係個古仔咁就講完囉。咁梗係唔同啦，冇人話呢個係歷史嚟㗎。咁佢裏面有咁多歷史人物啫，咁但係咁你個故事永遠都可以寫到唔一樣㗎啦，咁點解唔可以。咁有歷史人物嘅故事有曬朝代有曬歷史人物，唔代表佢要跟㗎。咁 你 咪咁西遊記又需唔需要解釋點解同歷史記載嘅唐玄奘嘅故事爭咁遠咧？即其實你要當係嗰、那個古仔，就要當真實，其實真係有馬騮聲有剩噶嘛。咁點解佢記載入邊係冇曬咧？係嚇親人係驚，唔需要解釋嘅喎。其實，即佢其實佢係否定咗佢喺佢嘅故事係否定咗嗰個真正嗰個版本噶嘛？佢開始已經即其實真嗰個版本喺佢呢個《西遊記》裏邊。唐玄奘嗰個故事係唔係咁噶嘛？佢變成咗馬騮精個故事，先係正式嗰個古仔嚟噶嘛？咁佢唔會話其實有嗰個記載㗎，點解佢要話有嗰個記載咧？咁既然個佢呢個古仔嘅世界觀有馬騮精地下幾師徒上路，即係佢個版本。咁佢唔通又要解釋一大輪？點解後屘歷史記載就話佢一條友去咧？話佢哋偷渡出境咧？ 而家多數作即近代作嘅古仔，多數會咁樣寫，佢引啲人走去。有興趣走去咁樣嘅，多數都會 有興趣咩？睇翻歷史書啊？ 唔係有興趣，即係話同我歷史唔同，但係又連翻落去，覺得啲人過一過癮啲嘅。 我覺得多餘， 我覺得過癮。 但係冇唔係一定要咁做嘅 ，OK？ 咁唔做亦都冇乜問題嘅，就係咁咯。 係都係睇佢做唔做嘅，其實不過近年就中意做啲人可以。 唔係咁，你中意咯，你中意啊， 各立各眼啦， 呢個唔 係 一個對錯嘅問題嚟㗎， 係 冇錯嘅 口味問題， 唔係都唔關事，即係其實你話佢錯嘛，咁佢邊係錯啫？咁佢喺佢個故事嘅版本佢係咁㗎嘛，咁你唔能夠話喂咁唐玄奘邊係皇帝個契弟啫？ 係。 點會係阿皇咩皇帝咁啊？講到哇，即係仲要揾 帝啊， 揾兵馬御帝，哇！兵馬護送你出去，黐線個偷渡出去啊，大佬。係。如果你想睇翻個真實啲版本啊，你睇翻啊黃曉明啊，即係嗰個阿黃家衞拍嗰個啊，嗰個就接近啲啦。 大頭圓 嗰個真係接近，即係起碼咧嗰個係接近嘅，我唔敢話係一樣啦。OK， 因為所有嘅選可能同個事實都有差距噶嘛。但係嗰個肯定係最接近啦，最接近啦嚇。咁嗱，我哋都講過話黃曉明啊，其實係咪佢外語係唔得？但係嗰套戲入邊，佢竟然係講即係講印度話嘅角色。咁到底係嗰係配音㗎，定係佢親口講嘅？我唔知啊。但係佢裏邊講佢去咗印度係一段時間喺嗰度留學啊，淨係咁啊，由普通嘅學生後屘去到做教授㗎啦。咁佢梗係好流利嘅印度話啦，係嘛？粗係啊。咁佢裏面佢真係講印度話嘅，有後面一段嚇，咁你反而要睇字幕嘅。咁但係嗰套戲咧，就真係將呢個玄奘嘅古仔，即係比較現實咁樣去，即係同現實記載咁樣去講翻咯。咁佢亦都係有出現過裏面嗰啲有啲係印度嘅王啊，即係嘗試去即係叫佢去話要見佢啊咁呢啲。咁但係佢就即係又令到佢要同幾多人去唔知道舌戰嗰啲，咁佢全部有做翻曬出嚟嘅。 即係佢涉戰群雄啊，成有一段，但係佢係講緊佢涉戰嗰度嘅其他嗰啲智者喎，即係嗰啲人最主要係用印度話啦，梗係，因為嗰度係印度嚟㗎嘛，天竺啊嘛，咁變咗其實佢係真係做翻曬出嚟㗎咯，咁嗰度完全冇咩馬騮精嘅，佢連其實養嗰只馬騮做寵物都冇嘅，即係有啲日本版咧，佢就話其實馬騮咧只不過佢養嘅一隻馬騮嚟，其實並唔係咩，即係唔打得嘅，係佢養嘅寵物嚟嘅啫，即係好似阿孫老方子咁啊，咁但係其實連呢個都係冇嘅咯，佢根本就冇呢啲嘢嘅，佢咁啊一條欄咁樣去偷渡出境，咁中間點樣捱啊，點樣成嘅，點樣可以過到？哇！你真係冇可能啊嘛，一條友咁樣去。即係同埋其實係禁止喎，佢俾人拉喎，會中間會嚇，咁亦都佢有試過用啲辦法點樣令到啲人肯放行啊，令到肯放佢走啊咁樣，咁嗰套好好睇喎，其實嚇，但係我諗冇乜人睇過啦，會唔會啊？ 應該唔多人睇過，就算內地票房都係好差。 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套好睇噶，其實好睇噶。 我但係 中唔係好王家衞嘅喎，其實嗰套 佢中國佢參加呢個最佳外語片奧斯卡啊嚇，就係揀咗呢一套去參加啊嘛。 嗯， 嗰一年 係啊， 係啊。 哦，咁樣 不過就乜提名都冇啦，咁就係啊。 咁叫《戰狼二》有冇？ 《戰狼二》梗係冇啦，笑話嚟嘅，中國啲網民都知道笑話嚟嘅啫。 OK， 好嗱，即係總之咁啦嚇，即係其實你話歷史咁就係一件事，故事係另一件事嚟噶嘛。咁你而家睇呢個和珅，咁啊一定係故事啦，係咪？即係你真係唔通諗住 TVB 還原歷史咩？係咪？咁你睇深宮仔啫，你又唔敢諗，係嘛？即係點解歷史上冇記載有呢個圓月嘅人咧？冇記載有呢個玲瓏公主咧？咁樣嚇？即係點解太平公主係有記載咧？係嘛？點解歷史上太平公主會係陳慧欣？使唔使解釋下？ 咁又唔 點解歷史上點解太平公主或者佢呢班人係講廣東話嘅咧？咁又需唔需要解釋一下咧？咁需唔需要解釋點解佢裏邊佢哋會講大氣啊？呢啲咁現代嘅字眼咧？ 係 嘛？同埋點解佢哋會將呢個妃嫔讀成妃嫔咧？ 嗯， 唔會解釋啦，係咪？唔會解釋啦，係嘛？點解李隆基唔係李隆基咧？ 系啊， 系啦，咁点解茂玲玲又唔系杨贵妃咧？唔会解啦，系咪？即系，总之呢个和珅系一套电视剧嚟嘅啫， 讲 先。总之系一套电视剧。 系。 佢始终咧系考究得咧，好多嘢系有考究啊。 系，咁就。 佢哋叫嗰啲称谓啊，嗰啲嘢咧 ，OK 啊，已经吓。 系。 即系明讲，我唔系所有啲王子叫贝勒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贝勒系一个爵，其实都可以叫做一个封位嚟嘅啫嘛。 系一个王爵咯，一个其中一个咯。以佢哋嚟计啊，宗室咁就最高嘅亲王，跟住之后对落就郡王，跟住对落嗰个就贝勒，再对落就系贝子，跟住再对落咧就系奉恩镇国公嗰个叫做，再对落就系奉恩。护国公跟住仲有逐级下噶啦，系啦，好多级嘅。 咁同埋咧，封咗之后咧，亦唔系话世，即系完全系世袭嘅。即系如果佢个仔唔系封翻同一个爵位，系会降。咁如果你话佢冇一路冇立功，就可以降到变翻冇爵位都得。 唔系，我查翻，原来咧，呢个降爵嚟去世袭咧，系最尽系降五级嘅，原来系唔知五级定几多级， 即系冇话降到冇，即系可以降五级，可以。Okay、 我唔记得系五级定几多级，总言之你 有限嘅，唔系有下限嘅 ，OK。 有下限嘅，即系亲王嘅最低。 唔会踢出呢个贵族呢个圈嘅都。 唔系最低最差最差嘅环境，即系踢出咗都系叫做行散宗室咁样，都系有呢、這个阿公分猪肉嗰啲嘅分嘅，最低 唔好晒刘备咁大镬，要出去街边卖波鞋嘅。 咁嗰啲都好，嗰啲睇下你悭唔悭嘅咋，有啲真系可以嗰份钱嚟到唔够佢使，都可能要咁噶，可以好穷噶。 要的草者。 可以好窮 嘅， 因為佢嗰啲錢唔多㗎。你話你去到你係邊個親王每年嘅年俸係1万2， 好似好多，跟住之後郡王就低就低啲幾千兩，跟住之後去到唔知邊個級咧，一年得幾百兩嘅咋，跟住再去到再低再低嗰啲，可能一年好少錢嘅啫，分到俾佢嗰啲就係啊，同埋你話係咪細集一代一代咁接落去咧？唔係唔得，有可能，除非你係嗰十二個字母子王 咯。嗯，係 OK 好。咁所以呢套劇呢其實佢某程度考究咗少少啦，即係佢唔會係跟足啦，咁其實都係咁啊， 起碼唔會全部王子叫曬貝勒鐵先啦，喺曬某一套劇嗰啲錯誤就 即係唔會嗰個人個名叫和石 啊，係咁 就係係陳浩老婆淨叫和石，和石唔係個名嚟㗎嘛，其實係嗰係嗰一種嘅公主嘅一個 系啊，系啊，和石乜乜公主咁样，系啦、啊，系啦、啊啊。 其实就唔系佢个名嚟嘅，系个封号嚟嘅。 唔系个封号，系嗰、那个诶。 即系呢度，即系阿和珍个仔个老婆啊，即系边个啊？嗰边就 何雁诗， 何雁诗啊。咁佢、啊、叫咩？固伦公公主噶嘛？咁、 啊、 其实固伦系佢个，系佢个即系个封号嚟嘅，唔系个名嚟嘅。 固伦唔系封号，系佢个位置，系啦、 啊。位置啦、啊、吓。 系， 其实唔系个名嚟噶。 即系正如亲王系叫和石亲王，咁就呢个和石亲王系成嚿嘢嚟噶，唔系和石，跟住亲王系和石亲王系一嚿嘢嚟噶，佢固伦公主系一嚿嘢嚟噶。 啊，咁当然系啦，咁即系总之唔系佢个名嚟噶，唔系佢人名啊，系。 唔系人名，亦都唔系佢个。 佢哋当系人名嚟噶，你记唔记得嗰时啊？佢叫佢做和石啊，叫名啊当。唔系啊嘛， 我点定 啊？系啊系啊，咁佢呢度咪好清楚咯？佢平时嗌做双双噶嘛，咁就叫佢做。其实喺里边佢其实好似冇嗌佢做固伦公主噶吓，即系佢叫做公主嘅咋吓。咁、但系其实佢睇翻佢设定咁写佢系好长嘅，系咁啊。但系佢平时唔会嗌呢样嘢噶，佢嗌做双双。咁你 而家嗌公主 咪清楚啲咯？即系嗰啲嘢都唔系话好似系啊。咁佢同埋佢咧咩阿马就 系 阿爸啊嘛，咁原来有阿爷噶。 系啊。佢好似叫馬法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上下啦，咁我都未聽過嘅之前，系 啊，系啊，系啊， 未聽過啦，最少系啦，即系平時你睇啲清裝劇都系通常叫阿馬嗰啲嘅啫， 系 有啊， 系啊， 阿爺我就第一次聽，原來阿爺系咁叫嘅，佢哋 ，OK， 好， 系啊，系啊，系啊， 咁變咗，我覺得佢呢個已經係 OK 噶啦，你仲想佢幾考究啊？咁你相比之下，你同期對宮心計真係。贏九條街嘅啦，論劇本咁好可惜，佢喺個普德純上面咧，佢有好多嘢啊，係令到觀眾係未必咁易入口咯，係啦。咁本身你已經係套嘢係咁認真，亦都係確實係講政治，同埋係其實冇好人嘅，即係佢個世界只有灰色，好黑同白，每一個人都其實係灰色。 就算連嘉慶王都唔係好噶嘛，呢度講到 灰色咯。其實唔係，我哋唔能夠用好同壞嚟睇到戲嘅。你一開始你諗啊，邊個好人邊個壞，你已經錯噶啦。 兩樣嘢， 其實冇呢樣嘢嘅，係冇呢樣嘢嘅，係啦。其實只有政治同埋利益 啊， 即係政治又唔同利益嘅嚇，權力咁樣嚇呢啲嚇呢啲嘢，咁就冇好人壞人嘅。咁大家都係轉，又圍住呢幾樣嘢喺度轉。咁你咪睇囉，咁其實係好睇喎，係好睇喎。 係啊，係啊。 咁但係大家要放得低呢啲嘢啦，咁同埋你要接受到佢玩個時間啊。其實我就覺得佢唔應該喺個時間度玩，我唔係好值得㗎。因為你成件事實在太複雜呢，你唔能夠話咁樣想做 real time 呢，其實唔冇需要㗎。即係咁樣係令到反而令到套劇個交代呢怪咗㗎。係啊。系啊，咁佢正正常常当平时啲劇咁做咪得咯？佢一日其实你就算佢其实 keep 翻每一日系一日都，你唔使话俾人哋听噶。 嗯， 你唔知噶，你观众其实未必太了解佢过咗几耐噶嘛。总之一件事一个，我都唔知原来佢唔讲，我都唔知原来佢一集系一日，唔觉噶。 嗯， 即系佢有朝头早有夜晚咁，但系我冇谂过原来佢一日嚟喎。即系我初睇咧，我冇睇佢介绍嘅，我睇咗一集之后， 结尾嗰阵先，你就算唔睇嗰个纸字嗰个牌，你都睇佢一定系夜晚嚟噶嘛？嗰几集。 但系其实一啲都唔重要噶，你喺平常嘅故事交代上面系咪？佢系咪一日一啲都唔重要？总之佢一件事件一件事件咁啫嘛。咁所以其实佢咁强调呢样嘢，对套嘢嘅推进系冇帮助噶。 系啊， 其实冇。你冇觉得真系紧张咗噶？系啦，你只系话俾人听呢套咩实时剧咩咁，但系你其实又做唔到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冇價值去咁樣做嘅，即係你反而你阻礙咗呢一套劇，令人欣賞呢套劇嘅 嘅機會啊，即係令到觀眾又難入口啲啦。係啊，咁你幾樣嘢加埋係咪？你主題已經唔係一般人即係一定會中意，你再加咁多古怪嘅一啲嘅嘗試啊，咁係咪唔係幾聰明咧？ 係啊， 係啊，即係擺位擺得唔聰明咯，咁我都嘥曬呢套劇嘅即係嗰啲即嗰啲心思啊，變咗反而少翻。 係啊，係啊， 係啊，咁而睇嘅人咧，相對亦都唔係咁多，雖然佢就搞咗好多搞笑嘅短片，係有張國強就扮學生嘅， 嗰個幾有趣。 係啊，係啊，係啊，之前嗰個宣傳啊嘛，啊余志霆扮 Miss 啊， 係嘛？ 係啊。 咁係反而用呢啲囉，咁變咗唔，但係套劇又唔係咁搞笑喎，都係冇搞笑喎，完全一啲都冇搞笑喎，係囉。咁到底佢哋係咪可以入到口呢？ 乾隆王去賭錢會唔會係輕鬆點少少嘅場口呢？ 咁你都只可以話嗰度係輕鬆啫，咁但係唔可以話係搞笑㗎嘛。 咁係。 即係皇帝都有去玩樂嘅時候啫，只不過嚟講，咁冇搞笑啊，邊有搞笑啊？咁佢即時話啊，如果一出千咁，成一仲要打上嚟喎，邊有搞笑啊？冇搞笑喎、啊。就算佢話同嗰班太監咁啊賭完，跟住佢話係最好啊，即係咧喺賭車嘅時候咧，人人都會露出佢真正嘅性情。喂，呢啲邊係搞笑啊？ 唔係， 呢啲一啲都冇搞笑啊！佢淨係講出咗一個，啊，講出咗一啲好又係大家唔想講出嚟嘅事實啊！又篤爆咗啦！ 咪呢一樣呢一樣嘢咧，有睇過劉德華嗰個呢個新年才洗曬腦㗎啦！呢一樣嘢之後，啊，嗰句説話又成日講， 咁 啊，但係 嗰個 係 笑片嚟㗎嘛？ 係咁就，但啲人洗曬腦啦。 你喺笑片度咧加少少人生道理咧，OK 嘅。 系啊。 但你喺一套已經好沉重嘅戲裏面講咧，即其實我諗佢哋真係覺得太沉重啦呢套劇。老實講啊，好沉重啊，真係好沉重，真係好沉重。咁真係有啲師奶觀眾同我講過咧，佢哋係唔中意睇一啲沉重嘅劇㗎。即係你套劇可以講鬥到飛天，但係鬥到飛天同沉重係兩樣嘢嚟㗎嘛，兩樣嘢好抽離咁鬥到飛天唔沉重㗎。 嗯。 但係佢呢啲唔係㗎，好現實講啲嘢呢真係好沉重，佢哋睇得唔開心佢哋話。跟住佢哋就話唔想睇啦。咁就係咁樣，我同佢講係真人同我講嘅，唔係 我 估出嚟嘅。 我都問過一個，就佢咧， 唔係講呢套劇啦嚇，當時係講另一啲劇，係好好睇嘅。就啊，點解唔睇啊？好好睇喎！佢話好沉重啊，睇完咧，好似佢要你諗嘢咁喎，即係好似每一集係講係啊，咁佢咪唔需要。但係我睇劇想開心啫嘛，咁佢唔係要娛樂啊，佢要開心。 啊，係啊， 兩樣嘢 啊， 開心。 我問過一個師奶觀眾，佢睇《天命》咧一集，跟住之後就棄咗翻啦。但係嗰陣時阿蕭正楠嗰套咩啊超時空男神係嘛，佢睇曬啊。 Exactly， 就係咁。咁所以點解而家話啲即係低端觀眾咧？即係你就算點都好啦，你一定係比較套戲要拍得搞笑啊，即一定要咁啊。係你一定要咁先俾到佢哋。其實我覺得唔係一件咁好嘅事啊。 轻松咗。 阿仔有冇意见？ 我都系而家啲人嘅口味问题啊。 即系佢哋对观赏呢样嘢，佢哋自己设定咗必定系欢乐嘅。 即系紧张 啊！你睇戏剧，你睇戏剧系咩嚟嘅？戏剧系希腊悲剧啊，系嘛？ 系啊。 是悲劇啊嘛，以前咧系以悲劇为主嘅喎，但系咧系间唔中先有一套系喜劇嘅喎，而家唔系嘅，系又笑唔系又笑，但其实攻心计本来应该系斗噶，唔系嘅，中间好多嬉戏场口啊， 系啊， 好多嘅， 又见到啲宫女喺度望啲龙母君喺度冲身喺度咿哇鬼叫嗰啲啦， 哇，嗰啲小儿科噶啦。唔係啊，謝雪心夾硬搲低啊，蕭正楠件衫嗰啲搞笑啲咩？佢話要睇下佢嗰個有冇嗰個胎記啊，跟住佢咪哎呀咁樣咧，專登扯電。喂，我都做得咁假啊，大佬，即係真係專登嘅喎，你睇到佢係咁跟住嗰班咩龍武軍係咪見到佢行嚟，本嚟話哇，啲等宮女嚟等佢 show off 先，咁等 show off 啲身材先，咁點知見到係謝雪心，佢真係擰轉面啊嘛！嗱，嗰啲全部係搞笑位嚟㗎。係 啊， 係嘛？即係嚟咗個老妖怪啊、阿婆啊咁，快啲擰轉面先咁啊！ 如果系咁样后生女咧就唔同噶，即刻喺度淋下水先咁啊！佢哋自己都话噶，哇冲下凉啫，唔使切晒肌肉系嘛？咁佢哋自己都咁讲噶。佢话唔得，我哋有好多观众噶，咁即系有好多啲宫女又及我哋咁，直情系咁嘅，即 系啊。 喂，大佬，你话呢咪搞笑剧嚟嘅？系啊，佢系啊，佢咪即系话，其实嗰啲所谓斗争咧，只不过系叫做后边个大郎咯，但系前边系，我觉得好多系轻松位啊，沟女位啊，即系老实讲真系唔得噶，我觉得真系唔得噶。即系如果你话呢套系攻心计，我觉得佢真系侮辱咗第一集嗰套攻心计。嗰套都唔会去到咁样噶。系啊，即系起码唔会搞笑咁咯，即系佢唔系搞笑，佢咪傻嗰只咯。系啊系啊，即系你轻松同傻同去到搞笑已经哇差好远距离喎。 即系同埋嗰啲咩啊，唔会整啲咁戆居嘅嘢啦，自己打自己整伤自己嗰啲，系咪？跟住之后就屈人哋。 自己整傷自己，咁又冇話得唔得嘅，即係比較低招啲囉。佢呢套劇所有害人啲嘢都係低招㗎啦，即係等下劉心柔升咗做公主先，跟住先再和返㗎嘛。 係呀、啊。 即係其實你呢、這個應該係同一招嚟㗎嘛，唔係兩招嚟㗎嘛，你咁升咗做公主先啦。你真係為咗和返而所以整咗做公主㗎嘛，即係唔係兩樣嘢嚟㗎。咁佢其實你睇你已經知道，哦，咁你即係佢變咗做公主啦，後屘梗係和返得成啦，你都估到嘅。咁你咁樣邊好睇呀、啊、 如果喺現實嚟講，如果安排佢去做公主，目的係要和返嘅，結果單嘢失敗咗，你估佢仲會有命呀、啊、拍到咁厚呀、 啊、佢仲咁起碼佢都冇得做公主先得㗎。咁你好清楚做公主嘅代價去和返係一件事嚟㗎嘛，係兩件事嚟㗎嘛。咁佢呢度就交到系两件事嚟嘅，佢要懒系，好似要说服佢啊，佢好好啊，所以要不如契咗去做皇妹。咁其实唔系咁噶嘛，你即系总之，佢真系好交噶。你呢啲咁嘅，你啲咁嘅害人桥真系笑死人咯，系啊。唔系，但系呢个系衰喺剧本啊，唔关啲演员事啊。啲演员其实都落力演噶啦，我觉得 落力演，但系有个边用力得滞咯。阿陈伟用力咗咯，真系。 系咩？佢用力啲咩？ 用力咗啦，我覺得 都還可以啊，係咯， 係啊， 咁要做個惡人，咁你冇辦法啦，係嘛？我覺得佢冇話嘉靖皇帝咁 over 喎、 啊。嘉慶皇帝 係嘉慶皇帝 over 啲嚇，佢就唔算 over 噶啦，陳仔 唔係 over， 我係用力啫，哦，得會 咁用力咪真係 over 啊？唔同嘅咩？ 有啲 有咩唔同 咧？啊，哇，好难，一时间搵唔到，有机会补充，唉、哎， 有咩分别咧？ 一时间噏唔到，唉、哎，真系。 你见佢啲眼眉丝血管都爆晒就知啦。 吓、 啊！一日踩20个钟啊！你知唔知啊？佢哋拍， 我系， 你知唔知啊？ 即 其实咧，佢可以做嗰个角色咧，平时忍到笑，我依个都系好劲啊！我睇咗新嗰集，佢终于忍唔到笑啊！ 我 见佢咧系突然间露咗一个咧少女咁嘅笑法嘅表情出嚟啊！竟然 啊，伟哥 唔系奸笑喎，系啊，咁佢笑因为奸笑噶嘛，佢唔会系咁样笑噶嘛，咁笑就正义噶咯。佢竟然露咗个咁嘅表情出嚟啊！系啊系啊，即 系 唔系啊？咁佢嗰个位佢系应该系笑啊，但系笑到咁咯，佢笑到咁，咁呢个应该唔系阿太平公主嗰只嗰个笑法嚟噶嘛？咁嘅笑法嘅佢， 俾人叫佢拍过。 点解咁突然间咁天真嘅笑得吓？以佢个角色就唔啱咯，系。咁可能嗰下我都唔知系咪佢自己忍唔到笑，佢唔系咩嚟嘅，咁嗰个位佢本来系会笑嘅，即系因为佢要查到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嗰个唔见咗嗰个夏洛啊嘛，即系其实即系阿萧正楠啦吓，咁佢咪笑咯，咁咪笑唔出奇噶，成日又笑咁咪奸笑，但系嗰度唔系噶，佢系好似咁样，即系突然间变咗，点解咁嘅？即系点解佢会变咗系突然间变咗好似一个好天真嘅人咁笑法嘅咁，咁但系你冇办法噶啦。我谂佢再 NG 咧，即系唔使收工噶。 佢哋 TVB 咁样踩法啦，记到我唔好话佢做戏啊，记到对白我都要拍手掌啊，大佬。 佢呢啲对白啊，几刁钻啊，所有字嘅读音都同正常唔同嘅。喂，佢哋都讀到好勁啊，係啊，係 啊， 因為其實佢呢咧拍到尾呢啲位咧，我諗佢哋真係已經唔可以咁執得咁仔細啊，因為我見到阿周秀華咧，佢咪突然間有一下咪鬧嗰個，即係未做嘅，你香港係應該遲兩集啦，咁佢咪鬧嗰個其實陷害嗰、那個嗰、那個誒、個咩個咩醫師嗰、那個嗰、那個助手啊嘛，其實佢扮嗰個宮女啊嘛。咁咪鬧閪你講大話，咁突然間嗰下咧，佢露咗個好兇狠嘅表情出嚟嘅。咁但其實一路而家呢一個角色佢都係唔係噶嘛？ Okay. 即係佢露咗個好周秀娜嘅表情出嚟，或者我應該咁講。 可能可能佢嘅真性情又係咁。 咁應該係啦，係咪？即係突然間兇神惡煞，咁你講大話咁嗰個樣咧，嗱，我覺得呢個位又係，如果以呢個角色係 over 咯。因为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嘛，系、因为佢捉住嗰个人打嗰阵，佢都未至于咁嘅样，因为佢识武功噶嘛，讲佢佢都仲好冷静噶，咁点解佢话你讲大话嗰下系突然间咁凶狠嘅咧？ 系， 嗰下系反而系 over 噶，即系我真系唔知 over 同用力有咩分别啊，即系对我嚟讲我都一样嘅啫，咁但系佢系咦嗰下系错咗嗰个表情，即系对呢个角色嚟讲啊， 嗯。 系系呢个角色唔系咁嘅人啊嘛，咩你即系以个角色啊，唔系佢嗰个即系个情况啊。咁你有啲人同样情况，咁有啲人佢系林志治嘅，咁佢就算发脾气，你死我啦，咁佢都系咁嘅啫嘛。 嗯， 系咪？咁佢唔会系突然间变咗另好似另一个人咁样，哇，表好恶咁样噶，唔会噶，系咯。咁但系佢就会突然间变好恶噶喎，点解会咁嘅？哇，佢一唔系做紧自己喎，咁你演出。就是你是要通过你的角色去表现嘛，不是你来的那个那是你演的一个 嘛。 那如果你那个人是不会这样做这个反应的时候，那你做这个反应不就是错的咯，这个反应。那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啦，我就觉得他们已经拍到尾声了，开始不执得这么不能够执得这么仔细。那同埋我见他那个表情呢，他都专登影的。那照计如果他是不收货他可以 cut 出来的，或者他可以叫他 check 过的。佢唔系佢唔系直落其中个 shot 嚟嘅，我曾经讲阿陈伟哼哼嗰个笑系直落噶嘛，咁有时系算啦，咁佢嗰位都系笑嘅，系咯，咁但系点解佢哼哼咁笑就怪啲啊？我觉得吓，咁但系佢都未止系一个 mistake 嚟嘅，但系我就觉得周秀华哥其实有啲唔配合到佢演紧嘅角色咯，吓，系，即系佢突然间变翻周秀华嗰下，系啊系啊系，嗰下唔得啊，系啊系啊系。咁你冇理由话佢突然间喺度识有人咁噶嘛？咁佢唔系一个咸湿嘅人嚟噶嘛？喺呢度系咪？佢唔系一个妓女嚟噶嘛？佢系一个大家闺秀嚟噶嘛？咁你会唔会突然间有周秀娜咁剥晒衫喺度？啊，过嚟啦，皇上怕丑啊！咁你唔会咁噶？ 啊，出埋事业线添。 佢就啲咁多啦，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啲胸甲都好高嘅吓。 系啊，阿黄生明好好睇嘅嗰度。 哦，黃心凌，因為佢外面嗰件嘢就去到腰嘅， 啊， 即係其實佢係露胸嘅，佢嗰件特別優待嘅，佢嗰件就，其他人就遮得勁好多嘅，係啊，咁可能嗰啲宮女嗰啲係或者可能佢件衫單薄啲啦，或者應該咁講，佢哋嗰啲皇親貴就嗰啲咧就著甲咁樣，我哋覺得有啲，即係我覺得件硬，係啊，佢嗰件硬過雷神嗰件嘅，其實實質應該。即系你见到佢嗰啲应该系框框声啊！我怀疑其实系你见嗰啲领咧系唔喐噶喎，硬到唔系软喎，我觉得佢系应该系啊，可以塌死人噶。我成觉得应该佢攞个衫袖咧，咁同埋佢嗰啲系似西服噶，好奇怪噶，佢哋嗰啲系啊，即系啲好似西装咁样嘅领咁样反开，有啲乜唐朝有啲咁样嘅衫嘅咩？冇理由啊！如果有啊，应该传咗去日本啦，系咪？咁啊 ，anyway 啊，咁所以呢两套嘢，大家继续去对比一下，去睇啊！我就觉得即系真系对比得出，即系观众嘅高低啦，最少系嘛？即系两套都系历史剧，两套都系叫做其实 suppose 系宫斗，同埋系都系同一个题材，就系有太上皇嘅喺上边，咁啊皇帝要夺，即系要真系夺翻佢。应有嘅权力啊，应该咁讲啊，嘅故事啊嘛，咁 都係豬頭二幾啊，都一定係啦。咁其實兩個發揮爭即係相差咁大分別咧，即係其實個題材可以話係相即係相似。咁大家去比較啦，最好啊，即係咁啱做就咗兩套一齊做嘅劇啊。咁大家去對比一下嚇，咁可以或者中間啊學到一啲嘢嘅，我覺得啊，即係學到一啲戲劇嘅嘢，關於係係，又或者大家啊真係再 dip 下，到底邊一種係會高啲咧？嗱，雖然收視就好明顯係一定中心計嘅， 嗯， 咁咪 就啦，咁就但係估計都係 唔使噶啦，你嗰套係咯，唔使等噶啦嚇。唔會話係贏咗高心計嘅，你個話題上你而家都睇到冇乜嘅，係即係而家個話題都唔係喺個劇情嘅，佢都係講下佢哋啲演員啲嘢啫嘛。 係，同埋睇過零一嗰度鋪啲報道嘅時候，都係講翻佢哋一啲人物同埋歷史上究竟係點樣記載，因為某啲人物即係例如 對比翻啦，係啊，對比翻歷史上。 即係曾偉權嘅拜王爺其實係跛嘅咁樣嗰啲嘢啦，佢 咁樣嘅 有啲講翻係啦。 哦，佢真係跛豪原來。 係啊，係啊，佢跛嘅，係啊。 咁樣點跛法咧？ 有 輪椅， 有啲輪唔係應該企得到嘅，係啲有係天生有啲腳疾咯，即係 夾。哦，即係可能小兒麻痹症咁，你先係。 或者長短腳之類，佢有機會啦。 O K， 都唔係話坐輪椅嘅。 唔使。 O K， 好。哦，咁呢啲又未必會喺啲劇度反映啊，如果係。係 啦，咁就因為佢提下啦，零一嗰度佢有講過啦。 根據記載，劉備係呢個首場過膝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即係佢咁講啦，係啦，咁係咩魔蟹嚟㗎？定系笔笔嚟噶？ 阿孙权及的眼紫苏啦，莫非又系鬼咯？ 系咯，咁定系 Ever 机嚟嘅咧吓？可以长到过膝系咪？咁你都唔知系咩设定啦呢啲。咁但系呢，我从来都未睇过一套真人版嘅刘备系唔系正常人咯？ 啱啊， 系咯。咁所以呢个都冇得讲噶啦，呢啲系咯。即系有时你就算佢记载上形容嘅嘢，都同你造型上佢都唔跟啊，因为实在。好难啊！咁你又睇过边一套杨贵妃真系揾肥婆做嘅咧？ 搞笑版。 今次本来大家谂住哇麦玲玲仲唔喺咁，但系原来唔系杨贵妃嚟嘅。OK， 最尾一集佢会登场嘅，好似话吓吓。 咩啊？你 咁高人喎、啊，叫做我都唔知咩人嚟嘅。佢话总之系出一出嘅啫。 你话肥嘅杨贵妃嘅有搞笑版咯，揾阿肥肥做过有一次唔知咩剧。搞笑版咯，咁啊系啦， 即系倩女幽魂都试过揾下好医嘅，系咯。 哇！呢套嘢我想搞啊，我啲 我套， 我啲回忆俾佢 吓， 我啲回忆俾佢磨灭晒，留下阴影。 系咩？呢套磨灭啲咩？我唔系古天乐嗰度大镬啲咩？ 嗰套我冇睇啫，只能够讲。 系咯。唔知喎，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喎。如果你搞笑就係咯，咁佢話俾你聽，佢其實平時係個真樣唔係阿好醫嚟噶嘛。佢話佢咩跌咗落水，變咗水鬼，即係變咗咁噶嘛，即係浮腫咗咁樣咁。佢話佢邊個嚟噶嘛？梁家琪啊， 唔記得， 即係佢死嗰陣係阿梁家琪嚟嘅。 哦，即是非正， 雖然都唔係話好正，咁我好多都啊，你都 O K 噶啦，都食得都一得杯落噶啦。 即係佢可以幻化翻做佢嘅，佢可以其實佢話佢用翻，佢有嘅，佢有變翻做嗰個樣嘅，就唔係得好依個樣嘅，不主要係好依個樣咯佢。咁嘅，咁 anyway 啦嚇 ，anyway 咁大家對比一下，咁呢個劇就我嗰陣一睇喎， 推介大家睇下啦，天命係啦。 咁啊拜對威啊！李隆基真係最似查理士波朗神嘅，呢個補翻先啊！即係佢以前其實就係留翻嗰執咁嘅須，我覺得佢係扮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覺得 就數啊，佢 扮係扮查理士波朗神嘅。即係如果大家揾翻啲舊相睇下知啊。因為查理士波朗神其實就唔係好靚仔嘅，其實好老嘅個樣。 啱啊！即係好粗狂 啊！唔似係好粗狂，咁反而嗰時李隆基係有啲似喎，就你唔好理。即系后生嗰阵啲又铁须嗰阵系有啲似喎，又嘢几有型嘅，其实系咁而家都有型，唔系即系咁多时候嗰时就即系意思即系有啲似柴智波神咁嘅，即系可能大家唔知系咩样嘅，大家可能 未有啲李隆基后生咁，我都系想讲就系咁啦。好嘅，